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喂 ，Hello， 我系光参不打。 Hello。系啦，咁啊转个头咧，我哋有好几位都会 join 我哋嘅，咁因为不打都喺外边啦，咁同埋我哋今晚啊提早录音嘅原因咧，咁就所以你要快快脆啦，咁今集都唔会话好长嘅。咁同埋講戲都唔會好多，咁其實都係集中翻啊哥斯拉嘅，咁當然都係第啲啦。好啦，咁啊事不宜遲啦，咁我補報呢個排行先啦。咁而家得我有電腦，因為大家都唔喺一個地方嘅，都喺外面啊。好，咁我補報先。好啦，第一位咁啊，《屍殺列車》今日禮拜叫正式上啦，係咪啊？ 咁啊，冇錯，眾望所歸應該 係嘛？好勁啊，大佬，場次又爆係啊，咁啊人數又爆，咁啊好超級係啊。咁亦都好多人赞咯，紧要好啦。咁第二位都有呢个哥斯拉啊，咁真哥斯拉，咁都系第二位嘅。咁第三位系啊，都唔错啊，票房唔错噶。虽然有人闹啊，但系嗱咁一阵不打开，不打都唔系话太中意，不打就会讲下呢个哥斯拉先嘅一阵。第三位有魏成，第四位咧都有呢个自杀特工啊，超能部队嘅。 咁仲喺度啊？ 第五位有点五部啊，嗱一阵都会讲下嘅，咁同埋啊，竟然咧一套即系唔系应该大家好支持咩？一套好讲梦想嘅一个电影啦，系咪啊？竟然坊间咧有闹出咗一啲事件，咁一阵或者都讲少少啊。咁第六位有分墟，第七位有切勿关灯嘅，第八位有呢、這个小丸子啊，来自意大利的少年，第九位有吹梦的巨人，第十位。有呢半碟追击五啊，身份重启嘅，系啦，咁师徒行者都有第十一嘅喎，几犀利啊，系啊， 哇，好犀利啦！不过其实今个礼拜仲有一套咧，佢叫译嘅中文名系差啲嘅，叫绝地战，系咪绝地战五日类似啊？系嘛？ 系战场啊，系啊，见到啦，见到，哇，场次好少嘅啫，咁啊，但系啊，哇，都有十二位喎，睇到啦。 我话都有十二位咯，因为呢套啊好特别嘅，佢打战争片，但系佢又讲地雷嘅。地雷战咁啊，特别啲咁啊，外国好评。 哦，咁样，哇，场次好少，但系都系十二点，即系话其实都几多人睇啊。 冇错冇错。好，但我未睇呢套，系啊，不推介俾大家。 唔紧要，系啊，你迟啲再讲啦。今日都系要浓缩啲啦。好，咁啊，冇其他就好似都系啲旧戏嘅咁样。系啦，冇啦，系啦。好，咁啊，好啦，咁啊，以上啊系香港嘅观众以佢脚同荷包去投票。咁你以作参考嘅啫，又唔需要信晒。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跟住嚟，我开始讲戏啊。咁唔需要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熄机。好啊，咁嗱嗱声，好咁不打咧就，喂讲哥斯拉先啦。呢套其实今日我哋都系主题。咁不打可能未必话讲太多你，因为呢个咧个唔系太中意啊。不打点解咧？咁等大家讲啊。 明白明白，好等等，好 系。点解会唔 好？咁咧，我就咁讲啦。喂，咁哥斯拉咧，喂，而家会唔会好啲先？ 哦，我惊佢咧，一路都冇乜大问题嘅，系。 好冇问题。咁个哥斯拉，我觉得咧，即系佢就我都有预，本身有个预期嘅啦。即係都抽到風啦，咁佢咪一般怪獸片啦。咁我 expect 就始終佢會講多啲即係政治角力啊。我就諗緊，可能我都預咗佢文戲多啊。咁但係希望佢文戲啊，即係拍得緊張啲。咁我入到場睇，我覺得失望少少。咁我嫌佢就可能啊角色太多，因為咧始終佢啊，即係你問我呢套戲其實就真係睇煙野秀明啊多過睇。是哥斯拉 咁 咪真咁咁即係你唔係哥斯拉你可能係第二個危機係地震又得你係核爆又得你係311都得咁即係哥斯拉係個象徵嘅咁佢其實套戲我睇過就真係個 comment 佢都係描述就正即係日本政府處理災難嘅能力咁我諗入面有好多煙野秀明對而家即係日本政府嘅不滿嘅即係包括佢又會有弱化咗個首相啊又會講到就係話其實日本係真係嘅識得就係話喺啲危機即係不停喺啲災難入面點樣建造咁但係呢個首相嘅成日換嘅咁只會係一有事就有人會請辭第二個相咁樣咁反而佢描述過個政府團隊入面嘅人即係做嘢嗰啲人就好精明咁但係有首相咁其實原來就好弱化係好蠢呀或者可能就純粹做啲錯誤決定呀咁樣咁變咗我又覺得又比上中冇即係始終佢人太多咁一個人一句說話咁剪埋咁跟住叽啪啦 咁啊，即係我都話300個群星㗎嘛。咁啊，跟住啲政府官員又多喎，我數過差唔多諗20-30個政府官員。咁啊，每人講一句，剪埋一堆，咁啊變咗我覺得個劇情好似碎啲咯。咁呢個就即係我以文戲角度評就咁咯。咁即係你話如果以怪獸片去評，咁我覺得佢想走啲空想科學嘅，即係佢都會有攞咗好多資料，又有啲哥斯拉點解嗰個能力上，即係呢個哥斯拉。點樣嚟啦？又會進化啦，咁又有佢入面哇，原來係解構佢點解會有啲乜嘢咁啊？有輻射咁，另外又會有好多好多知識咁融咗入去。咁我覺得佢係有啲即係空想科學嘅元素。咁但係你話喂，佢空想科學得係咪好足料？我又覺得爭少少。即係我依度唔特別劇透啦。咁佢又會處理，即係佢都要同哥斯拉打。咁啊打啊，真係唔夠打啦。咁唔夠打，最後佢係即係用到啲方法咁就話可以制服到佢，咁但係個制服過程又我覺得又唔係太通，即係有少少唔係好合理，咁好似就呢度又弱咗啲囉。即係如果既然佢有啲咁嘅設定，咁應該喺個空想科學嗰度又捉啲料，即係個理論盡要科學啲，咁佢講又會正啲囉。咁但係當然我又唔會話佢唔合格嘅套戲，咁我又俾50-0分嗰隻，係呢、這個就我個人意見。 咁同埋啲悶唔悶呢？重點又係好悶呢個感覺套戲。 嗱，你問我呢，我就真係我預咗文戲多，我預咗係一啲政府片，即係政府講佢啲高層啊點樣去安排個救災。我有咁嘅心態去睇，我都覺得悶。你問我 都悶。 咁始終佢因為佢冇個博弈啊，因為我會 expect 可能梗係有幾派嘅學術，可能有派話要攻擊。有派就話要可能而家我出埋條條啊，又要説佢咁樣之類，咁但係冇人信佢，咁係咪應該有多啲辯論啊？佢多啲引證，咁但係佢套戲又好 straightforward 嘅，咁啊純粹一路一路唔同官員一層層，咁當然佢有啲諷刺啦，諷刺翻即日本政府可能做嘢就係咁啦，所有嘢都要就算 even 你話開第一槍都要搞好多關，要過好多人批示先得咁樣，即係有啲咁嘅官僚嘅諷刺。咁但係就整體個佈局就唔夠，即係又係話唔夠張力個文氣。咁我覺得真係有啲悶。咁但係我就預咗佢文氣多。咁開頭我直頭睇有啲影評講話，哇可能嘅哥斯拉都即其實就好嘥嘅咋，都唔係咁主嘅啫，出得好少嘅啫。咁我反而少少驚喜，因為咧只哥斯拉其實佢文氣完就見哥斯拉。咁哥斯拉雖然佢話上過岸一鑊，跟住爬翻落海。咁佢諗住真係話搞好耐咯，啊點知好快又蒲返上嚟，咁蒲返上嚟之後咁解打咗個場啦，跟住眼瞓啦，用曬啲能量咁啊瞓覺，咁瞓覺嗰時咁 keep 咗好快脆又佢又醒返嚟啦，咁即係類似咁樣，我覺得對比嚟計個哥斯拉個比率，即係出現嗰個時間比上進多，咁但係你問我就。佢其實唔係真係講哥斯拉囉，即係我覺得 不嬲 真係係啊，即係一個形象啦，你當佢咁佢 so far 佢隻哥斯拉又唔係傳統乜嘢啦，係咁有移動炮台啊，又有得散射啊咁樣，咁啊即係你問我睇完就覺得哥斯拉係嘅仕途囉，即係俾咩壽命啊，其中一隻仕途囉，咁真正睇哥斯拉想睇真正怪獸描述佢，咁佢咁可能會失望喎，即係你問。 呢個就 OK。嗱，哥斯拉迷又冇嘅，冇失望嘅，好多話急套正過之前啫。一陣我哋會講。 哦，專家講下。 喂，臨尾至翻兜啊，因為中間你一路講落去啊，講下第啲嘢先嘅會。咁啊，呢度講完哥斯拉有冇嘢再想補充？ 我提就話，我估咧，因為哥斯拉即係其實喺日本人嚟嘅，就即係核災啦，佢係核災嘅。即係佢自己都好慘㗎，即係哥斯拉都唔想㗎。咁佢其實佢都係即係核災嘅一個變種啦。咁我會理解套戲一定係要反核行先咯。咁但係呢度咧，其實佢個反核個意識就唔強嘅喺套戲入。 係啊係啊。 咁當然有表過，咁但係就唔強。咁呢樣我覺得失望。 嗯，即係佢只係個原因咯，係啊，只係個 冇錯。即係解釋過話係核廢料咁，另外又佢造成嘅嘢都有核輻射。咁但係最後佢都穿返又話佢個半衰期，佢個新嘅元素個半衰期得20日嘅啫。咁即係又好似有少少大團圓。最後雖然搞到成個東京破壞曬，但係個東京又唔係話從此就死寂嘅，係有機會復甦嘅。咁就俾返啲希望日本。咁但係就即係個整體變咗個落差，對於個反核嗰、那個呢、這個命題就寫得唔深嘅。係啦，即係好似喂搞咁大件事，我都冇嘢要失敗。 咁其實呢套戲唔係講反核嘅， 係囉，咁我覺得就即當然你話係你可以揀唔反核，但係我係 set 會講啦，即始終佢係一個最即係三一一嘅象徵又好，乜都好咁樣。咁呢度我薄咗啲，我覺得呢個論點就係 好嘅。好，有冇冇啊？冇啊，講第二套噶啦，如果冇就 冇啊，係啊，我都知道。咁啊，喂，呢、這個禮拜最 hit 就點五部啦。咁我上個禮拜都推，因為成個暑假得呢套係真正港產片嘅啫，係啦。咁事實亦都係啊，咁啊得200万嘅 budget 拍嘅啫。咁因為佢特別啲，佢背後就攞一個政府有個我唔記得個名啦，而家冇電腦，咁有個有咩資助計劃。咁佢政府俾咗200万，但特別嘅，因為佢又驚咧啲人攞200万再融資，就再有啲，咁所以佢講到明得200万拍，就冇得融資，冇得有廣告商拍，就揾人冠名贊助呢個唔得嘅。咁所以佢真係得200万使嘅。咁嘅一套港產片，咁啊。即原本大家諗到哇咁少錢去拍一套戲拍到其實應該掌聲鼓勵啦。咁但係今個禮拜啲炒得好熱就哇有啲匿名嘅投訴啦喺個網上面講。咁佢又話喂咁究竟其實係咪你即係用呢個夢想同埋呢個青春燃燒即係夢想做包裝，或者係咪可以壓啲即係業界人士或者叫蝦啲學生啊等等嗰啲就啊冇錢俾。話有啲又話同工唔同酬，咁會引申咗好多啲討論。咁但係我咁度講，以氣論氣嘅啫，我成日咁諗。咁你話會唔會係呢套戲象徵咗咩電影嘅剝削？咁我覺得佢真係得200万成本喎。咁你係咪應該第二啲戲？你係咪要探究下係咪真係都剝削咧？會唔會為話揾呢套戲嚟做白體咁樣？咁我覺得又唔係好公道咯。咁如果因為咁樣啲人就話阿伯睇唔睇，咁確實呢套一套好嘅港產片，咁而且佢唔知一套好嘅青春體育片，佢更加其實係佢入面套戲本身其實就你問我就真係唔係重點講棒球，係啊，調翻轉，佢棒球係個工具嚟嘅，係啊，咁當然佢揀棒球可能佢有啲商業上嘅考慮，即係可能佢真係可網上話齋佢食卡路條水或者食翻。呢、那、嗰個年代七泉條水，或者覺得棒球比較少人掂，咁但係事實佢個案例其實真係真事，即係沙燕橋就真係有個沙燕隊，不過個真實個沙燕隊其實就係、例如係我諗初中至小學生，即係一個好細嘅，就唔係戲中咁 young 嘅，即係咁青少年，就而家就係你戲入面嗰啲就你變咗17岁嘅人去打棒球，係啦，但係實情就細啲嘅，即係你如果係12岁啊。我唔知實際個年紀啦，即係後屘因為佢都喺個出 trailer 嗰度會見翻啲嗰啲相嘅真實相，咁係啦，係啊，有啲真真嘅咁啊，即係等套戲更加牢固翻嗰個真人真事改編咁樣。咁佢揀呢個題材就無可厚非啦，即係我都冇做點揀咁樣。咁但係你話佢個主線講，其實佢係真係想講香港人精神。咁當然佢個香港人精神好就佢唔係傳統嘅獅子山精神，佢唔係陳腔濫調講又係話。叫人要拼要勤力啊要拼搏啊要付出唔係嘅。咁當然你純以運動角度睇可能你會聚焦嗰句就話咩哎我哋咩乜都可以輸係比賽唔可以輸。或者話一隊人贏就贏輸就一齊輸。咁呢啲就係流於即係最表面嗰陣。咁但係你實際睇落你就知佢其實最想講就係嗰點半步。即係點半步。咁你睇落你知其實點半步有兩個意思嘅。咁我講咗最正常嘅意思啦，即係吹打都睇過，就係話喂贏輸都係靠呢半步，佢即係意思就話要你幫你搭前少少，搭上嗰、那個投球嗰個優啦，我唔識嗰嚿嘢，即係我哋有個正方形嘅嘢啦，係啦，當你搭上去咧，你就要代表就你要去出戰去面對呢個比賽，咁你就要全心全意要追逐你個勝利，咁就係話意思就搭上呢半步。咁但係睇落去之後，佢第二個意思點五步咧，我唔穿，好好笑。 誒講埋啊，咁完講嘅，冇講埋啊，講埋唔會明。 講埋，其實點五步係一句粗口，喺套戲入邊。 係粗口。 Exactly 係一套粗口，冇錯。點五步其實係一個鬧人嘅粗口。咁點解套戲其實係？你遇佢套戲其實好大程度係一套政治論述嘅電影。 咁 佢入面 係 將 個 棒球， 真 係嗱，咁我講得先，真係講粗口，咁之後你會講粗口啊？ 因 為佢戲入面，戲入面我解釋，因為會講粗口，咁如果啲家庭觀眾啲人要收一收啊， 因为戏入面佢第一次出现点五步呢个字，而系个第二男主角同佢嘅队友针针。跟住我屌你老母，咁跟住后屘阿廖，即系佢个教练兼校长廖启智嚟做，边个讲粗口咁啊？大家唔认。咁然后有个人就话佢唔系讲粗口，佢讲点五步。 点解咧？ 系啦，咁佢即系咁啊，屌佢老母咁啊，跟住讲得好快嘅，咁佢就话佢唔系讲呢样冇，佢系讲点五步。咁跟住然后纯粹用点五步去代替呢句粗口。 哦 ，OK， 咁所以佢有第二个意义，点五步系代表屌佢老母啊，系啊。咁至于点解屌佢老母咧？因为套戏其实好大政治隐喻嘅，其实佢好多嘢控诉。当然控诉就系 over all 就系回归前回归后咯。咁点解？咁佢个着眼点都未必系九七，佢翻嚟着眼点系1983年。咁佢亦都入面剪埋新闻片段嘅。咁其实佢又话最后当佢叫做，因为佢都系回忆啦。由一开头第一个 shot 已经系雨伞运动占中嗰阵时候、 哦、 ，OK， 到最后 ending 完咗回忆都喺占中嘅入面、 哦、 然后嗰句自述就系话嗰一日我哋喺一个冇乜人知嘅运动。嗰一日贏咗一個冇乜人知嘅比賽，嗰日我雖然贏咗場比賽，但輸咗樣嘢。咁之前係有片段交代八三中英聯合聲明嘅。咁其實呢個係佢前途自決嘅，即係話嗰一日已經證明咗九七要回歸啦。咁然後佢先講翻而家嘅沙田已經變成唔熟悉嘅地方，佢住嘅屋村已經唔再熟悉。咁而喺咁嘅情況，需大家需要踏翻嗰半步，你個目的就係要面對問題，唔好逃避。咁因为男主角一开始係好多嘢都逃避嘅，喺佢嘅青少年入面、 嗯、 包括佢逃避佢见到个心仪嘅女仔被人搞，佢逃避冇打到，佢、 嗯、 见到佢阿妈出轨，佢逃避冇讲到问题出嚟，咁但佢又讲就话啲嘢逃避你唔好以为係冇问题，你唔讲唔代表问题唔存在，最后佢阿妈都会离开咗，咁嗰个女朋友佢迟咗，最后个女朋友系识咗第二个人，类似咁佢有好多嘢象征咗，咁其实一个即系劝住你前途自决嘅一套电影，咁而呢个信息其实好明显嘅，即系你睇到佢其实棒球嘅真系个工具嘅啫。佢、 嗯、 当然佢都有讲棒球，有棒球嘅形嘅画面，咁但系背后其实系一套好有信念同政治意识嘅电影。咁而佢最正摆得靓就佢唔突兀嘅，同埋佢系真系好 parallel。嗰、那个处境你可以 apply 落个比赛又得，嗰啲说话 apply 落比赛讲都得。你唔好输啊，你一输就输啊，类似咁。但系你话佢将佢 apply 落而家嘅香港人，尤其是而家嘅青少年都得嘅。咁我觉得佢个剧本真系谂过，亦都啲影像亦都好配合，咁系正咯。咁佢当中亦都好似即系《阿甘正传》咁，佢啊以个球队嘅成立去讲。咁而当中最正就是个第二男主角，佢系描述一个咧。好强嘅男主角，不嬲啲人以为第二个男主角保护紧第一男主角，咁但系最后第一男主角会醒觉啦，咁佢先觉得佢自己有投手嘅天赋，咁而最后 ending 咧，个第二男主角系即系误入歧途嘅，咁佢有句就系话咧，冇咗嗰个男主角嘅庇护底下，我先茁壮成长嘅，咁呢句好明显就第二男主角你当系英国啦，咁啊英国回归之后一直都系受英国嘅你到误任又好，咁而家独立啦。你面对赤化啦，你要点做？咁系好明显嘅一啲信息。咁所以变咗套戏其实真系唔系咁单纯。你话当青春运动片睇系睇低咗呢套戏啊？佢由头到尾一开始真系系谂住写政治嘅，不过 soft 啲借个棒球，等你易入口啲。咁所以我对呢套戏好高度评价，杨哥。 哇，咁啊，问下你啦，呢套好睇啲定《使徒行者》好睇啲？ 咁我呢套 系 啲呢份歌，咁啊，因为大明《使徒行者》喺国内啱啱过5亿，咁啲人吹佢唔涨， 系咯。 咁我明嘅，咁啊，但系嗱，我啊公道讲啦，呢套戏都真系拍得唔算商业嘅，佢都由头到尾都真系冇乜预系有机会上画，咁话有机会赚钱噶啦，因为坦白讲就冇升啦。咁啊，得了其次啦。二來佢入面即係都你問我係，我覺得都係叫文藝片嘅拍法咯，因為佢好多着重人嘅描寫、人物嘅描寫咯，多於敘件事嘅。佢個劇本係好簡單嘅。咁同埋亦都係有啲咧，即係網上都有話嘅，佢啲逆轉性啊，即係明明輸緊，但係後屘贏咗，佢都冇乜交代，總之最後贏啦。咁呢啲跳過曬啲過程，又啲練習過程亦都唔重點描述嘅。咁啊，純粹即係啊咁啊練下練下，後屘又贏咗咁樣。咁你問佢個劇情上交代佢係操作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套戲個原個本心唔係真係想講一個棒球嘅故事，反而佢係想講因應棒球，咁棒球可以借好多嘢，咁包括你即係其實係代表行衝嗰一步，咁同埋佢話一個球賽係影響到嗰啲球員係有變化， 係啦，幾個球員都有變化，對佢嘅成長，咁佢都係寄語就話，大家諗翻起好似棒球咁，咁你要贏，同埋嗰種不要服輸嗰種感覺，同埋又係嗰句話，即係你放棄，幾時都係你放棄就一定輸，你唔放棄都仲有機會贏，咁呢樣就好明顯係一個政治嘅信息，係話你想勸喻而家嘅青少年。咁呢套係絕對係黃絲電影嚟嘅。咁當然你話喂，你嗰個咩剝唔剝削嗰個 point， 咁其實都好似係講緊當代青少年。咁調翻轉就嗰啲青少年叫呼籲霸體。咁我覺得真係同呢套戲個原意啊，真係背道而馳。咁你話即係你話喺呢啲剝削事件啦，咁你行內剝削呢家嘢就即係我哋叫行內都知啦。嗱，一定有存在。咁但係咪呢套戲做得好誇咧？我又唔知，因為始終我都唔劇組嘅。咁但係經過呢幾日嘅論述，咁都有啲真係嘅工作人員係唔係匿名喎，係即係開曬 Facebook 講，係啦，佢補完翻，其實又唔係想象中嘅魔術嘅，即係起碼有飯食啊，唔係話冇嘢食啊，起碼有嘢飲啊，做入補確嚟添啊，係嘛？咁啊類似，咁亦都有啲話有居馬費嘅，咁但係會成日咁講， 有十蚊， 係啊，都係一個係啦，都係一個雕咯。咁因為點講就話，若然佢係欺騙嘅。一早講話有錢，最尾冇錢，咁我覺得呢個擺明係一個叫係啦，違反承諾，咁呢樣直接就直頭告到咁算啦。其實都冇咩好討論嘅，咪只不過一個無良嘅導演咁去爭人數咪索償咪聲討咯，咁都 fine， 係啊 fine 咪好簡單一件事。咁但係問題而家就話你個雕劇人哋一早講咗，咁喂咁你做得你知有咁樣嘅心理準備，咁我覺得又唔存在，係啦，唔存在話點。咁當然你話佢開呢個雕。是不是一個剝削，咁我覺得剝削嘅意思就係你有嘢你唔俾你有剝削嘛。咁但係佢真係得200萬，咁呢樣人人都知㗎嘛。咁你200萬做，咁就真係得拍同拍嘅啫。正如嗰篇文講，咁你話喂不如你諗返個200萬拍到嘅劇本啦，咁快你可以咁講，即係你企喺呢個一個 因為佢嗰個 係啦，你工作人員角度咪咩囉，係啦，但係你改咗200萬拍就唔係呢套戲啦。 唔係呀，個政府計劃係要規定佢要拍到一套商業片咁嘅級數，咁嘅級數呢佢冇咁嘅錢俾你，但你要即係佢叫你行個神跡 ,ok? 明白。 五餅二魚大餵飽五千人，咁佢個條件係講明要拍到一套商業片咁嘅質素啊，如果唔係唔合格嘅，係啊 ,ok? 咁樣咁哇，咁呢個今日係一個 mission impossible 嚟嘅，就開始已經係。 係，咁呢樣又係啦，即係就涉及到其實大家又可以聲討下個政府呢個分定囉。即係個分明究竟係咪真係想推動一個新導演拍一套上到畫嘅戲，咁係咪有啲超現實呢，個批判額合唔合理呢，咁其實呢啲我覺得仲值得聲討。但你話帶頭霸體呢樣嘢就第一，我就成日咁講，你霸體你霸體王晶，咁點解你要搞一套即係人哋燃燒咗生命去拍嘅戲呢，咁你呢個真係扼殺囉。咁第二，導演其實都有講過話，佢不嬲都係話，如果啊，真係收得翻，佢又願意俾翻市價，就賠，即係俾翻曬嘅。咁係咪應該調翻轉，大家唱好套戲，或者冇話唱好，即係套戲真係好啊，唔係話咩唱好。咁你應該係咪支持套戲多啲票房？咁啊，見咗嗰啲叫做而家失發咗嘅人，咪更加應咪可以變翻又翻人工咯。咁我哋係咪應該咁正面諗喎？但係調翻轉你又嚟話碌卡。即係將佢包裝對我，喂，燃燒青春嚟剝削呢個咁樣嘅包裝係咪錯？咁我又覺得又好似即係無限上綱咗。咁而正正呢套戲其實拍俾青少年睇，咁調翻轉青少年帶頭，即係叫做有啲後生仔討伐話唔睇套戲，咁我覺得幾傷導演嘅心。我作為即係觀眾，我覺得個導演個本心唔係咁，咁，我又覺得唔應該咁做。咁我又係咁講，我作為影評人。咁好電影我 好戲咪睇唔好咩，我理得佢我理得佢 咁你話 人錢定咩事啫，係咪先關我咩事 呀，係呀，咁同埋喂 Touchwood 你話有啲叫做咩企業良心，咁你 iPhone 都係剝削人嘅啦，好多原部件嘅大陸製都係好差㗎，咁你咪又用 iPhone 嗱，坦白講，坦出嚟講，你又唔好兩把尺喎，係咪先，咁你唔好講到自己咁道德高地啦，你話係咪，咁你能夠喺呢個香港資本主義入面你可以逃出所有剝削咩，咁你九巴剝削咁唔通你唔搭九巴，咁你係咪先，你無限上綱冇意思㗎，你無限上綱我都可以無限上綱㗎，你講佢你做到咁道德高人。 即係嗰件事係問題嚟嘅，咁但係呢仲睇唔睇到戲係兩件事嚟嘅，即係咁，其實係咁樣。 係囉，因為霸體呢樣嘢就你扼殺咗套戲，兼你其實你咁講，你要查一下究竟邊套戲港產片冇剝削，邊套戲有剝削。 唔要啊， 不過叫乜咁 啊，佢呢套戲而家個現況嘅實況到底佢係唔係剝削啊？如果嗰啲人係義工嚟嘅，咩剝削嘅成分啫？ 係啦。 即係本嚟自愿嘅義工，有啲人就話被逼。 係啊，你如果你係自愿嘅，咁你冇得講嘅喎。你個招係咁，咁你問唔到嚟咯。我成日諗，咁又咁講， 係被逼嘅，話學校逼佢嚟，話唔係啲學生自己話喎，有人幫佢哋。咁、啊、但係似乎個劇、嗯、個戲入邊嗰啲參與啲人就話唔係咁嘅喎，調翻轉話，佢哋話冇。 係啦、啊，咁啊變咗有啲羅生門。咁話我哋唔係入邊嘅人，我唔敢評論，即係 冇錯冇錯，我唔知 邊啲正面啱，我哋唔知嘅。係啦、 啊。 咁但係我可以客觀地表述，就河內你的確係有咁嘅情況，我又冇講話呢做呢即係呢班叫作為苦主啦，未必係錯曬。咁但係問題有咁嘅情況，咁我哋咪講咯，咪面對佢討論。 問題 係 呢套戲 係 咪呢個 話題啊？ 問題呢套戲係唔係呢個情況啊嘛？ 係冇錯冇錯，係啊，更加係。 你話亞視咁唔出糧嗰啲係嘛？唔使講嘢啦，咪先？梗係嚇。 咪告老咁處咯，係咪先？如果你話個雕佢欺騙嘅就係咪先？ 冇討論需唔需要討論啦，梗係啱啦。咁但係如果你又翻出嚟義助嘅人、義工嘅人，咁你又話剝削班義工咁點剝削義工咧？義工本身就係出錢出力，唔好話出力啊，有啲人出埋錢添啊。咁點計咧？又咁樣。咁啊，你話好似啊佐治盧卡斯地嗰時拍沙窩，咁佢哋初個deal咧，就真係有講明，如果第時套戲撲直咧，咁啊梗係乜都冇啦。但係如果第時佢揾到錢咧，佢哋係股東嚟嘅，其他嗰啲員工。咁開頭大家有咁嘅deal咧，咁啊當然應該分錢啦，賺到錢嘅時候係咪？咁而家就好睇初大家係咩deal啫嘛？呢、這個deal講到明係義工deal係咪？或者有啲係廉價deal，即係可能上升息收十蚊，嗱，因為行內人咧。即係講明咧，就唔應該免費做嘅，因為咁啊破壞規矩。但係收十蚊咧，我都有收錢，即係咁解。咁首歌啊收十蚊，咩又收十蚊？咁其實啲人我收咗㗎啦，我收咗我嘅報酬㗎啦，因為我係開十蚊啫嘛，冇後追嘅道理嘅。咁呢啲係佢哋有真實參與嘅人自己講嘅，唔係外邊係啦。最奇怪而家講嘅人全部係冇參與過呢個計劃裏面拍攝嘅人啊，喺度鬧啊，裏邊啲人就話唔係咁啊。最奇怪就係、是、anyway， 咁我諗如果呢套真係咁有即係特殊意義啊，咁同埋亦都係一個好特殊例子啦。原本呢個計劃根本拍完出嚟，話就話個質素要做到好似上畫一樣，但係其實根本都係一個獨立電影嘅製作。咁啊，又好好彩俾啊呢啲發行商啦，就即係 冇錯，即係有人慧眼識英雄啦、 啊， 又或者 好唔好彩啦？唔知算唔算好彩？因為咧，發行商咧應該係俾緊一個好低嘅價錢買斷咗套戲。呢唔係一定，呢、這個機會好大，因為好多國際嘅情況都係咁。咁所以話咧，呢套戲第時就算我當你票房真係好勁都好啦，其實多數係個發行商賺咗嘅啫，實質上買斷咗㗎啦。即係你哋收唔翻嘅，而家即係你導演你其實收咗個好少嘅價咁唔叫做係有錢賺嘅，其實呢個狀況係咁我諗大家認清楚實質發生咩事先至去話即係發起乜嘢杯葛呀呢咁嘢係咪，即係如果佢真有歧視就梗係應該去嘈佢啦，但問題係咪真有歧視呢你都未搞清楚。咁 未搞清楚 就 係懸疑囉，係 因為文化大革命呢就係佢就有啲人想激起有啲人一啲嘅情緒咁去對付你一啲人，咁我唔知佢出於咩原因去咁樣做啊 ,ok?咁啊，咁但係啲人唔應該咁容易啊，俾人調動啊！即係如果話我哋聽眾咁，其實大家咪做一個有雪亮眼睛嘅觀眾咯。咁大家想唔想自己係一個有雪亮眼睛嘅觀眾？咁大家最好有自己嘅判斷，就唔好人哋講你信，你都唔使信曬我哋。大家你自己睇清楚好多方面嘅講法，你先去決定你支持邊個，係咪？ 冇錯，咁同埋我又攤出嚟叫做呢個行業現象係一定有，咁但問題你又成日咁講就始終你真係有時即係睇返業界啦，咁你始終真係譬如可能係學攤嘅，或者你根本上冇經驗嘅，咁其實好多行都係㗎，你係咪先？咁因為你冇經驗啊，咁你價錢一定係低㗎嘛，咁你一開始點樣可以譬如炒咩層沙，可以令你炒高而好啊嗰啲，咁其實呢個做法又未必借客子電影咯，即係我諗好多行業一定係咁。 所有天使創意工業嘅都係咁嘅，即係如果你讀過設計咁嗰啲，你唔會未經歷過冇錢俾。 冇錯，咁你在學期間你話當實習，咁佢就真係事實係有啲崗位會係咁嘅。咁你即係你做機工咁，或者你根本想未識揸機，但你跟住做機工先，你未識打燈，你跟個燈頭做住個打燈助理搬搬抬抬。咁呢啲事實係真係有，咁亦都你話 喂，你讀廣播，你可能係啦，你有啲attachment 係同業界做實習嘅，咁事實係有啲情況。咁我又相信你話 IT 行業啊 ，programmer 一樣都會有。你就算會計都會，你律師，你開頭你攞牌都要 attachment 律師行。 嗰啲唔同，嗰啲 intern 有係另一啲情況。而家我講 係啊，咁 業啫， 冇錯冇錯， 經常出現，唔係好事。我冇話呢個係好事，不過呢個係咁。咁問題就係你願唔願意啫？你可以 係啦，即係你個標，你睇你點標咯。即係有咁講，你標你可以唔去㗎。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證實都會話係因為學分唔去唔得嘅，咁你可以再討論啦。呢個咁呢個係關乎學校嘅政策啦，咁可以就同學校做博弈，你咪鬧學校咯。咁但係問題你話事實係咁，你標咗你願意去，咁但係而家到完咗啦，你又反講翻。是啦，咁我覺得又唔係道理啦。 講嗰啲人根本都唔係參與者嚟嘅自己。 係啊，咁你加上又匿名呢，究竟邊個又係啦，冇匿名，即係匿名投訴，咁其實你問我係咪先可信性又唔知有幾多佢有冇吹大咗，有冇講多咗，係咪咁就變咗呢樣唔公道囉對套戲。 好。等一等我哋會繼續講少少㗎，因為有個黃尖嘅故事想講俾大家聽一陣。 有 喎，有冇好咁啊？不打睇不打講完未先？如果係差唔多，我或者一陣接埋阿馬仔啊。 好啊。咁我最後我總結少少啦。咁你話有人就話喂，咁點五報究竟係咪即係如果係一套政治戲，咁又會唔會係好過分嗰只，或者叫好偏激嗰只？咁我覺得佢個出發點一定啱嘅，因為佢其實佢冇講話叫你。自唔自決啊？冇呢啲嘅，佢就叫你就話你，總之你面對而家呢啲改變，你而家呢個香港，你係咪一個熟悉嘅香港啊？咁我相信你一百個人，你問後生仔，你一百個都話唔係噶，冇呢樣事實嚟噶嘛？你問啲民建聯嗰啲，可能佢話冇變啊，香港冇變啊，仲更好。邊你問民建聯嗰啲冇嘢講啊？咁但問題，佢就話面對改變，你就要行出你嘅半步。嗱，你半步佢入邊都有樣嘢講，佢就話有人選擇去適應。有人選擇去面對，咁你適應定面對，咁呢樣嘢都係行出個半步。咁其實佢都係唔係一個好偏激嘅政治立場嘅，咁所以係一個好 apply to all， 但係佢就純粹就叫大家醒嘅啫，即係真係青少年未醒，或者即係唔好話聚焦青少年，或者你可能好似我咁嘅年紀七十後嘅，或者 even 再老啲，咁你去面對點，即係叫你行出嚟嗰個勇氣咯。咁呢樣嘢其實我覺得就真係係一個。即一樣係好嘅嘢嘅，咁唔理你即係你係偏左，你左定右，咁其實都需要做，咁呢樣嘢其實好正面，咁我覺得即係都係一個正能量嘅電影，咁當然佢入面就話你以青春片去講，咁佢都有啲青春片元素嘅，即係以戲論戲啦，咁呢個新導演咧就陳志華啦，咁我就見。佢真係叫做第一套咁長嘅電影啦。咁、 哦啊、 你問我，佢就估唔到佢嘅偏即係叫偏語道嘅技巧，都係我覺得係出色嘅，其實即係唔止話叫合格，認真嘅、 哦， 真係你話呢套係獨立作品，你睇得到佢係budget唔高。咁但係問題佢嗰啲譬如個電影語言啦、啊、鏡頭啊、場面調度啊，或者佢啲劇本佢都係自己寫埋劇本啦，咁係一個即係叫做一定係高於學生作品嘅體驗，咁呢樣嘢話 amazing 嘅，即係覺得哇真係新一代導演原來都有人有咁有火，而佢又夠膽講，而夠膽講之餘又係好有感染力咁講，咁呢啲咪成功咯，一個好電影就有呢啲元素。咁當然你話喂電影從來好電影，即係從來反映當代想講嘅信息啦，咁你脱唔開㗎嘛。係啊，電影有政治訴求或者有政治隱喻，就周不時都傳開噶嘛。咁所以我又覺得你又唔好話咩有咩，即係有啲人講得好衰啊，咩借棒球洗腦咁，呢啲其實就係好負面，亦都叫好 mean 嘅説話咯。有邊套戲你唔係背後有導演信息㗎？咁黃丁你話冇咯，冇嗰啲咪就係純粹娛樂、純粹 sell 女、純粹青春啊、露下波啦，跟住又會有整啲三角關係啊。系啦，咁样喺度啊，又嘴啊，嘴你啊，又搞你啊，搞完之后可能筹钱堕胎咁样，咁呢啲咪叫烂咯，咪呢啲咪黄丁咯，咁呢啲冇嘢嘅， 佢 sell 佢个赌场噶，套到都 OK 噶， 系啊，冇错，系啦，类似咁，咪咯，咁嗰啲嘢就系讲都唔使讲，就冇乜讨论价值，你中意睇咪睇，睇完你觉得系开心，有女开心完咯，咁都冇价值噶，到底唔代表有价值，冇电影真正电影嘅价值嘅，冇感染力嘅，冇价值咯，咁但系呢套唔系咯，咁啊净系真系有嘢想讲，亦都系一个 可 以话系叫 谂下，可以翻去谂 嘅，系啦，有讨论价值，亦都系有即系叫做独立电影入边嘅元素有提，即 即係有導演個人嘅風格啦，同埋個人嘅主張浸咗入去，咁就即係做曬電影應該有嘅嘢，佢一定做到嘅。咁你問我畫面啊嗰啲全部唔粗嘅，即係擺位啊。 我係想問一樣嘢，我想問下你到底佢拍出嚟啦，因為十年咧好多人話哇拍到好似啲學生作品咁，呢套係咪？係 呢套唔係， 唔會啊嘛， 你問我 好正常。 真係唔係，係真係唔係正常。 係 啦，但你話佢拍得好靚唔算。咁但係佢都係有個意識想拍有啲，譬如佢有啲木大旗啦，譬如喺雨傘運動接返個 shot 回憶後，咁有個棒球碌過，咁、那個棒球碌過就啱啱接返比賽個碌過個波，咁呢啲咪心思囉。跟住可能又會去成日話望住個公屋，佢又住個公屋成日好似龍坑村嗰啲，我唔知，即係因為我住沙田人，咁正方形嗰啲天井嗰啲嗰啲舊嘅公屋咧，即係一個正方形圍住曬咁樣咧，咁佢就以個跑女咪一定要跑嗰四隻角噶嘛，咁佢就喺屋村嗰個正方形度影，咁係有呢啲融合嘅，咁佢又會話瞓咗個球場望翻住個藍天白雲就望到獅子山，咁啊梗係有啲即係象徵意義啦。佢又會望翻喺個屋村度，喺嗰個天井度望出個天，然後佢又講一句就話：唔知大個我哋邊個可以第一個搬出呢個公屋？咁即係一個推動力俾個青少年，咁點樣可以脫貧或者叫點樣實踐自己？咁又有呢啲嘢嘅，咁你與佢係有呢啲即係比較有象徵意義嘅鏡頭擠落去，就唔係話純粹哇咁即係好似立個大歪 shot 講嘢對卡咁樣跟住啊 two shot one shot 咁樣喺度剪，就唔係嗰啲即係好正常 TV 拍法咯，就唔係咯。咁所以我覺得佢攝影都有心思，咁又編劇真係寫得好。咁因為好難得就呢啲叫做咁強烈政治訴求嘅嘢咧，好容易你會講到出口，或者你拍得好白就變咗好即係好似樣板戲咁樣，不過就你樣板係反建制啫，咁但係都係啊，咁會容易偏咗啲樣。佢又唔係，佢又做到佢又真係諗到啲處境同個棒球係有掛鈎，即係 parallel 嘅，咁啊對級棒球同而家香港發生嘅事，佢遇到嘅嘢又配合啲自述啊，對話有啲心理描述嘅嘢，咁襯托咗導演要講嘅嘢，咁呢啲就高咯，我覺得就唔會話啊全部由個角色。喺個口度講咁樣，咁啊唔係咁直接嘅，咁啊即係有啲意思，加薄啊有啲真係香港味，咁我成日都話喂本土呢套係一定本土味，咁但嗱本土嗰啲成日話你個選舉喂本土係咪就代表一定勇武咧，就未必嘅，即係本土咪本土情懷咯，我冇話過一定要勇武抗爭，不過就而家啲本土派就也有一紮係要勇武抗爭，咁嗱勇武抗爭一件事啦，我又覺得。你面對極權統治，咁你梗係要勇武啊，啱唔啱？咁你問題即係有睇個程度啦，同埋嗰個每件事嘅出發點咯。咁但係佢呢套就唔會話有啲好 aggressive 嘅政治嘅嘢灌輸到嘅，佢純粹叫香港人即係要醒覺，就唔好再逃避或者當冇嘢，係有問題要面對咁樣嘅。咁變咗我即係覺得正， 即係佢可以好 general 啊派嘅，呢個佢講緊嗰樣嘢。即 係 可以 入 翻人生都得 㗎，係啊，係啊，你話未必你話唔政治咪講人生咯，你面對逆境點處理，咁都得㗎，係啊。咁同埋你問我就都住沙田，咁我就其實佢嗰個年代導演講個年代正正我嗰年代，即係我又真係睇得到點樣新城市啊屋村，即係佢又講話新城市開始開咗，開始人多。跟住話講佢要走上嗰啲好偏遠嘅地方打棒球，咁嗰啲位咧，嗰啲街景啊，嗰啲咧，咁佢好貼翻，即係好有沙田感覺嘅。咁你話即係有一個崩塌啦，即係沙住沙田嘅人就真係要睇嘅，因為個沙燕橋啊，真係喺西營市對出嗰個位，咁真係有條咁嘅橋啊，係啊。咁啊咁變咗係啦，佢講翻呢件事，咁嗰間學校係喺度啊，咩基國中學正式，不過佢戲又唔講姓名。佢就叫基國書院，咁其實就喺沙角村嗰度，咁有間中學啦，係啊咁樣。 咁資助佢哋嗰個即係支持佢哋嗰個叫做曾蔭權，有冇出場咧呢度？ 有見到，即係因為佢後屘咪講翻啲真實片段。 哦，唔係啊， 真實片段。我哋話戲入邊，戲冇喎，佢降低咗喎。佢戲啊，濃縮就話有個民政事務處嘅人有筆撥款，咁最後啊，廖啟智就爭取咗有六啊幾萬。嗰陣時計都唔算少嘅，即係等於可能而家即係200萬啦。咁就話佢就唔知點樣即係遊說咗 校區內其他學校校長，咁啊俾曬佢愛嚟搞啲國棒球隊。咁、 okay. 而開頭比賽輸嘅，佢仲會鞠躬道歉嘅。咁但係自己又有暗錢嘅，最後就成功。咁啊，因為佢贏咗日本隊，佢即係真實個事件啦。咁喺亞洲嚟計，就因為佢係香港唯即係叫第一隊嘅少年即棒球隊啦。咁贏咗日本 Amazing 嘅，咁啊曾蔭權仲話即係條改咗個名咁。咁但係呢個曾蔭權喺個角色就冇人演绎嘅，但係就最后出新闻报道、哦、出啲相嗰度会见到。 因为我睇佢又话好似有人嘅，我唔知喎，冇人冇出到冇 人系曾蔭權、哦、但係有讲曾蔭權呢个名喺即係嚟讲啲论述嗰 啲。咁佢日本队有冇出场呢？咁既然佢话佢对手日本队，咁冇人冇影到个对手嘅。 有咁佢一集叫做都冇乜 highlight 嘅角色囉，有日本隊㗎，有 都有。 但係你知佢成組嘢佢都大咗㗎，因為正式佢冇咁大嘅，應該你講初中啦。 咁 係啦，初中中一中二。 佢喺邊度打㗎呢？嗰場打底日本隊嗰場比賽喺邊度打呢？ 咪就佢就揀咗，即係正式呢就應該喺大圍嗰度，因為以前大圍未有名城、 哦、 未有呢個咩單仲係單車公園嗰陣時呢、哦、我記得係有個棒球場嘅。咁、哦、正式應該喺嗰度打。咁但係佢就特登因為就個 shot 佢想抌波嗰下後面有獅子山、 哦。 所以佢揀咗應該喺嗰、那個有個屋村呢，我唔識個名㗎，喺九龍塘呢最上有個屋村呢，即係好高呢，喺你農場道揸車經過嘅有條村，喺嗰條村嗰度有個棒球場，咁、 哦、 佢就用嗰度打，咁我應該改咗。我睇翻啲。 即係喺香港打，即係我意思係問，即係喺香港打嘅。 係啊，喺香港打嘅。佢話唔知點解又咁啱，我唔知係咪國際賽咯，係日本隊嚟咗香港打，而又打贏。咁、 哦、 而打贏係13-12，就即係互有攻守。最后系靠个投手就话最后好攰好攰都投到啲好劲嘅波， 佢话佢投七场嘛，输投七场啊嘛，跟住先可以反胜啊嘛，即系好似卡通片咁嗰啲古仔咁嘅直情，但系真 系啦，逆转性咁样嘅，冇错 嚟嘅， 冇错， 即系呢个咪 咁佢就叫表达翻呢度出嚟咯。咁但系你话真系想睇棒球比赛嘅感觉，佢就唔强嘅，因为咧佢都系流于投手嘅啫。咁你知睇棒球其實好，即係投手還投手啊，投手防守嘅啫。咁你攻擊嗰啲緊要嘛，搏嗰啲先緊要嘛，揮到棒嗰啲跑先緊要嘛。跟住你外 投手都好緊要嘅，都好緊要嘅。 係，但係佢就真係借聚焦投手。咁佢對於嗰啲話外野手啊，接唔接到波抌啊，跑壘嗰啲，佢又唔係好詳細描述嘅。咁都係好近鏡咁啊，見到佢跑到到唔到壘咁解嘅。咁對於個賽事個描述，佢一定係粗嘅，即係呢樣承認嘅。咁但係我咁講，套戲個本身唔係講一個好峰迴路轉嘅棒球比賽，佢真係想講個球員嘅改變，而帶出香港人現今嘅態度。 係咯，適逢呢個奧運啱啱完，咁大家可以對香港即係、就是、政府到底對藝術嘅支持啊，對呢個運動嘅支持實質有幾多咧？咁寧願用700,000去請大陸嘅，即係當然都好出色啦，即係中國內地運動員。咁但係佢寧願即係叫啲國家運動員嚟香港用700,000。都即係只不過仲200,000去拍一套即係香港嘅戲咁啊，即係咁樣咁，即係大家可以諗下咯，有好多嘢可以諗下啦。咁而下一次嘅東京嘅奧運會咧，人哋就將軟實力即係動畫或者佢嘅文化嘢就擺第一位，咁咪大家睇下即係香港或者中國人到底係中國人啊，唔係淨係講政府，你唔好大家唔好以為就係鬧政府，因為一鬧緊啲戲嘅人唔係政府，係就係市民。大家到底對創意工業有幾有心？有即系其实系即系唔系即系唔系话冇心嘅，咁大家自己都有做好多创业嗰样嘅嘢嘅，但系大家系互相抵消、互相攻击咯喺度。 系啊， 即系呢个就你睇下，大家睇下而家系咪咁样咯。咁啊，其实香港有好强嘅创作嘅嘅人嘅，真系讲真，但系奈何好多都系最后呢行饭都系冇办法食落去，都系转行做第二啲吓。即系大家睇到呢、這个就系事实。 系 咯，咁 因為我會咁講咯，香港一定不乏創意同埋有視野嘅人，咁但係無疑大家要理解嘅，香港的人口是細嘅，香港嘅市場係細，咁所以咧，若然你要成功，你要比外邊，譬如比台灣、比中國更加努力，就因為你所有創意產業，你個市場太細。系啊，你要喺咁细嘅市场又要 level 到。 韩国电影都唔系卖俾韩国啦，从来我理得你嗰度你几多人啦，话知你条村得十个人啦，你拍俾全世界睇，软实力系 for everyone， 所有人唔系边个人， 呢啲先叫軟實力。你啲戲拍嚟咧，淨係俾你自己啲人睇嘅，即係大陸嗰啲啊，嗰啲唔叫咧做軟實力嘅，同大家講 下。係咁啱啱啱啱啱， 冇意義 嘅顯示咯， 冇意義㗎。你嗰度你自己人多消費得翻，但係其實係垃圾嚟嘅，你明唔明啊？咁樣話咁叫軟實力。 啱嘅，即係從來國力嘅顯示就係你文化嘛，你文化就唔係一個侵略嘛，係一個認同喎。別人認同你嘅文化或者你文化嘅表象，咁就係一個你成功，即係代表你一定係搞得好多人哋都認同你，外人認同你。 講嘅電影啊， 先係實力嘅表現 咯。係向面向國際嘅，唔係淨係講香港本土嘅。如果香港淨係一路都淨係講香港本地，嗰時嗰啲咩賣嗰啲咩片花嗰啲就唔會發生啦。是嗎？ 是啊。 現在就沒有了這些東西才要這樣搞的嘛。但是其實香港的片是不是真的不得，香港哪裡是可以的。但是問題那就人家韓國就有政府的力量去幫，就是電影或者幫創意工業去推動，就是各樣動畫都有，就是他去推出去外面，讓外面的人認識到韓國 的創意工業。那這些就是政府就是要做這些東西，那有沒有做啊？不止沒有做啊，他當你是哥斯拉想將你消滅啊。 系 ，OK， 喂，佢哋真系等緊啊！咁我咧要打俾第啲嚇其他 好 主持， 差不多 ，thank you 曬 ，thank you 曬，好。 乜打有冇補充冇啦嘛？ 冇啊 ，thank you 曬，唔該曬，希望大家真係支持點報 ，thank you 曬咁多位，好， 唔該曬，不打，唔該曬， 好，拜拜，拜拜。 好啦，咁馬仔同佢爭英啊嚟咗啦，咁其實仲有新年仲等緊我哋，而家講下先，因為好夜啊，其實而家已經好夜啊，因為馬仔都係要翻早咁。咁我哋講下先。嗱，頭先咧，我哋已經講咗啊，點五部啊，哇！幫我頭先補翻一句啊，就因為頭先同阿北打錄嘅啫，部機唔係好順暢，所以有啲位可能會窒啊。講咗俾大家聽先，其實個機件問題嚟嘅，係啊，唔係北打嘅問題嚟嘅。OK， 可能突然間會停咗啊，咁啊變咗有時可能食咗個字咁咯。OK， 解釋翻俾大家聽先。咁希望一陣間呢個問題唔會發生啊。OK， 好，咁啊講翻啦。咁頭先我哋傾緊啊，話即係個點五部嘅發生嗰個問題啦，即係話大家話喂唔出糧俾人啊嗰啲咁嘅問題啦咁啊，阿馬仔都有啲意見㗎係嘛？ 嚇，咁呢個唔係當時開頭雕嗰陣時候，究竟係當係我義工，我幫你啊，定係打工㗎嘛？應該唔 係。定係仲有第三個情況就係而家就冇錢，但係如果賺到錢就大家有一分紅啦。其實都唔同，即係大家傾嘅啫，係啦，係啦。定係我象徵式收十蚊，咁我就幫你做，有唔同，即係其實你點傾都得嘅，係啦。咁其實傾咗就係咁囉，咁其實冇得話後邊後來又拗數就嚇，即係舉例，我哋都話啦，即係等於幫朋友，人朋友結婚係咪？喂，做兄弟，咁去到又呢又路又拍片又揸車又喂搞成堆係咪？仲要做埋人情，出錢出力，好啦，咁如果你發現你嗰個兄弟即係啊嗰個兄弟叫做啊黃祖藍咁啦 ，OK， 哇，佢嗰個婚禮竟然咧～唔止唔使倒貼啊，仲賺咗成百萬喎、啊！咦？咁我哋十兄弟係咪應該每人分翻十萬咧？有冇咁樣嘅咧？我想問一下。 正常唔會咁樣同人講嘢啊！ 即係我唔知啦，即係大家用邏輯諗下啦。咁可能你話喂，咁點同啊？我幫朋友咩？點同去拍戲？唔係其實一樣嘅啫。其實你嗰樣嘢就係你初初應承嗰陣，呢、這個係咩咯？呢、這個到底係咪真係一個有工資嘅工作啊？定係其實係一個有限工資嘅工作都好啦。即係開頭講個雕係點係點咯。一開始係義工就係、是、義工，就咁簡單啫嘛。咁我為咗講個快嘅黃尖一個嘅教落嚇、啊，即係或者咁講一個真實嘅事件。但係時值呢個八十年代港姐做司儀就你都仲會見到黃尖啊佢哋嘅。咁有一次佢就話唔做。咁啊，我喺無線嗌做唔做？咁嗰次係一個黎比德嘅一個節目，我唔記得另外嗰個佢拍檔係邊個嘅。咁啊，黎比德就訪問呢個黃尖，咁啊，黃尖就話爆曬粗咁樣，佢當然個電台佢就黑黑計啊。咁就話梗係唔做啊。咁點解唔做咧？咁啊，初初講得好屎攰啊，條友都冇錢啊，唔認人啊。咁唔係佢今日講啊，唔關事。咁原來咧，大家都認識黃尖啊，即係廣告界都係老黃尖。佢就話其實咧。做廣告啊，咩做設計啊，即係真係千祈唔好免費，因為咧咁咧搞壞嗰個市場個規矩嘅。咁你乜我黃尖都免費啊，咁其他人仲使即係仲有壓即係叫價能力係咪先？咁啊佢就非常反對啊，即係業界啲人即係免費做咁樣。嗱呢、這個講喺正常嘅情況之下，即係唔好為咗爭個 job 免費呢啲嘢去講嘅 ，OK？但係喎、啊，嗱咁無線睇下推啦，佢話點解咧？喂 ，TVB 佢話淨係嗰晚啊，港姐幾百萬純利啊，大佬你講緊一盤大生意嚟嘅， 咁你呢個係生意嚟㗎嘛，咁點會你嚟工作嘅人係會冇錢啊，即係呢個點講都講唔通嘅。 呢個 job 嚟㗎嘛，仲要。 job 嚟㗎冇錯，咁就係拍膊頭，因為嗰時嗰啲經理咩同佢係 friend， 咁就咁變咗，其實咁咪即係如果佢肯嘅，咁咪即係佢出嚟頂爛個市。咁第二啲司儀仲使出嚟撈嘅，係嘛？咁 anyway， 咁佢都總之佢就話呢個係破壞市場嘅規矩，呢個真係個真正唔做嘅原因。哇！咁係咪呢條友好貪錢㗎？咁唔係喎，佢話但係。如果這個台而家執笠，即係當時梗係冇人會想象到電視台會執笠啦，係咪先？咁而家大家想象到啦，係咪？佢話如果電視台執笠，經營咗落去啊，咁但係呢個 show 咧，可能可以挽救到啊個台都唔頂嘅。咁佢話咧，免費幫佢做十晚，絕對冇問題。呢個係另一回事。咁咪就係咯，即係你入手二座，真係唔冇錢就冇錢，我落足力啫，等我倒貼都嚟做。唔同㗎嘛，你而家你賺大錢㗎嘛，咁咪就係呢個分別囉，呢個分別囉。咁唔知大家聽唔聽唔明㗎，即係義工就出錢出力，不問回報啦，當你做義工係咪？係囉。因為但係當你去嗰個係開工，咁唔同啦，開工咁就梗係根據返大家協議嘅工資去出糧，咁就係咁簡單啫。其實呢個冇乜特別嘅爭拗點嘅，其實本來應該唔應該要動用到黃尖嚟去教大家嘅理論上，咁不過就其實嗰時就講落咗個咁樣嘅一個咁嘅故事啊，一個咁嘅事件，咁就講明咗就係話啊，其實即係佢都覺得係唔應該亂咁即係做免費工作，咁但係但係如果情況咧，人哋係其實有困難嘅咩？咁又唔同係嘛？因為嗰個就其實唔係工作啦，係做義工。咁啊，明啦，明唔明？大家明唔明？如果講完呢個故事，好簡單。 但嗰啲人而家唔係當話佢好賺大錢咩？邊有？ 唔係嗱，咁第一佢係咪事實賺大錢？第二就係佢就算本來執笠，但係後屘賺大錢，又係咪你當時做義工嗰啲人又應該翻返去問佢攞錢？咁你當時佢係冇唔係嗰時賺大錢？因為而家佢其實係咁嘅，佢拍嗰個片，其實。佢只不過呢係贏咗一個乜嘢嘅嘢呢，就其實佢分呢個大專組同埋專業組嘅，佢都叫首部劇情電影計劃，政府搞呢、這個。咁呢個計劃就分兩組，咁其實呢佢哋嗰個就唔係大專組嚟嘅，唔係佢嗰個就唔係專業組，其實佢係大專組，即係學生組。係呢個學生組，即係話呢 即係學生組， 其實即係學生組嘅，即係其實亦真係做出嚟呢，雖然話佢要拍到商業片咁嘅模式，但係其實佢係一部獨立電影嚟啫，你只可以話佢仲未講完。甚至乎你可以睇成只係一個功課多啲，但呢個功課就玩得大啲嘅，就唔係平時咁樣柴娃娃畢業作咁簡單，即係咁嘅。 係認真咁樣做。 性質呢根本拍完出嚟呢係冇諗過上畫嘅，佢只係要求你拍到可以上畫咁啫，但係佢冇諗過俾你上畫嘅，你唔明唔明個差別呢？唔知大家咁冇諗過之下，但係又俾有一啲發行商睇中呀，所以先至後屘變成真係會上畫呀。OK？本来根本就唔系一套电影院会睇得到嘅电影嚟嘅，咁就系但系系咪就系因为佢好彩定系好唔好彩俾一啲发行商睇中，所以而家有人眼红咧？咁我不得而知啦。OK， 咁啊其实咧佢有好多规则嘅，即系又要你拍咗出嚟，又要唔少个即系唔可以即系自己揞钱啦，即系200万俾200万，你就只可以用200万拍啦，你老豆最即系贴都唔得啦。OK， 吓唔得嘅。OK， 咁又好似规定咧佢。旗下有好多個分咗個部門，我而家冇詳細啦，即係好多咩音樂咩，所有咧都要起碼有一個係一個係香港揸香港身份證，咁好複雜嘅嗰啲規矩。OK， 咁呢個從未拍攝，即係話咧啲導演啊嗰啲佢哋咧，即係佢可以聯合導演為一個導演，但係咧個導演咧係要從未拍攝過商業電影嘅，即係佢要講明。OK， 係啊，咁商業電影即係佢要求商業電影個質素意思係乜嘢？就係指啊，即係可以喺電影院上映嘅故事劇情為主題，咁而今次呢個仲甚至乎咧要規定埋啊，係要拍一個即係一個咁嘅體育有關嘅故事，咁其實嗰個好大嘅規限嘅，真係係啊，即係差唔多真係叫你行個神蹟冇乜分別 㗎， 或者即係草船借箭咁咧，即係你某一個時辰之前你做唔到啊幾多把箭就要殺你頭咁上下㗎啦 ，OK？咁其實你唔去碌人情卡啊，唔去挨呢個挨嗰個，或者即係叫大家出嚟二座咧，基本上冇可能完成嘅呢個東西。OK， 咁即係受感動嘅人咪出咗嚟幫手咯。咁甚至乎有一啲係，其實佢裏面唔係就係學生㗎，好多都專業人士嚟㗎。咁 咁有啲租機啊、租器材嘅公司，甚至乎係免費借出器材啊。咁有好多本來嘅電影行入面嘅人，即係都係象徵式收一個真係居馬費嘅價錢，就幫佢搞音樂，幫佢搞其他嘢，幫佢做好多嘢。咁你見到就其實中一演播嘅都唔係得學生。咁即係中間學生嗰啲呢，佢哋亦都話呢，其實係當然係浸會大學嘅即係介紹啦。咁但係佢就話冇叫佢哋一定要嚟，即係佢哋總之佢哋隨佢哋意願嘅，佢可以如果嚟咗幫手而唔鍾意，佢可以隨時走，冇話一定要做落去，即係隨意嘅啫。即係你嚟唔嚟係隨便，你冇話監你，亦都冇話咩唔嚟就畢唔到業呀，咩冇學分呀，呢個即係佢哋就話冇啲咁嘅事嘅根本。咁啊，唔知咁呢個就當然兩邊有兩個講， 有陰謀論嗰啲啊。 係啦，咁大家就要睇下，咁啊，即係裏面嘅內容先，咁啊唔好話即係隨便就相信一方，咁就已經係去話杯葛係咩啦，咁樣 OK， 咁我就咁啫 ，OK， 咁其實唔係咁即係咁易做得成，根本呢個電影拍咗出嚟，根本已經係一個奇蹟，係就係咁。咁啊，至於嗰個所謂得到嘅專業組嗰個係另一套電影叫《藍天白雲》啊。嗱，嗰系另一個嚟嘅，咁嗰個有400萬嘅，系啊， 系， 咁當然好多啦，系咪？即系多又得，咁但系咦奇怪就系、是，咁其實嗰套又系拍一套上得電影嘅，上戲院嘅戲，呢套又系上得電影戲，咁點解得翻半嘅咧？咁樣，咪真系20蚊都可以拍到咩？你以為？即系如果咁講，系咪啊？即系唔系噶嘛，系咯，系咯。咁其實有啲人覺得200蚊係咗好多嘅錢，咁其實200蚊對拍到電影嚟講，簡直係嚇，即係連基本都未夠嘅，系。就咁樣，咁睇下馬仔有冇嘢想講啊，或者阿 Darling 有冇嘢想講啊？呢一個 嚇，我想講咪其實好多有陣時係咪啲人都反映咗啲情緒，佢自己遇到 冇錯， 遇到做咗嘢，跟住收唔翻條數咁樣，跟住佢愛嚟發泄嘅其實。 咪留 咁，但係佢都冇留意，佢冇即係佢根本唔會，即係佢唔會知究竟真定假啦件事。但係最緊知佢聽到咁樣，佢又諗翻起佢自己啲遭遇或者佢自己啲嘢，咪發泄喺呢度啊！ 我唔知道馬仔 Darling 有冇試過即係去俾人屈做一啲工作之後冇錢啦、啊。但係即係我啊試得多嘅，即係你如果你讀 design 啊，或者你做啲創意工業嘅。喺讀呢方面嘅，其實冇可能冇嘅，即係屈你係學生唔俾錢你嘅咧，呢啲係好常見嘅問題嚟嘅。咁呢啲當然我都鬧啦，即係呢啲係嘛。咁同埋有時有啲佢係大石砸死蟹嗰種啊嘛，即係又係即係唔係話你真係自愿嗰種咯。 嗯。 即係總有啲原因可以令到你去啦，係即係咁啦。咁嗰啲我都鬧嘅，嗰啲我梗係鬧啦，即係好唔合理嘅其實係嘛。咁啊，但係如果你話有一啲係啊，自己覺得好有意義，自己想去參與、去幫手嗰啲咁就又另一件事咯，係咯，即係其實即係你係啦，你創意工業其實唔好話讀嗰陣你做創意工業嘅人都其實都仲係會有時去免費去做啲嘢嘅，唔出奇嘅，所以呢個其實係咯，即係睇下你睇下個實質情況咯，係咯，即係如果你話嗰啲係明明講明有錢，但係又冇錢嗰啲咧，即係我呢啲你估少咩？咁有啲做電影配樂嗰啲係聽得多啦，即係嗰啲係正式嘅電影公司拍嘅正式嘅電影嚟㗎 ，OK？ 都俾唔夠數啊！ 唔係俾唔夠數啊，係冇俾過， 就冇俾過。 好戲上埋畫㗎啦，落埋畫㗎啦，冇找過數，即係嗰個音樂冇找過數。咁當然嗰啲佢就後屘都從事咗第二啲行業啦 ，OK？ 咁啊冇辦法 ，OK？ 咁啊、我都聽好多，即係呢啲我親身同你傾過偈嘅，即係我初初成都唔知啊，咁原來你做電影配樂，我係啊，我本來做㗎，咁嗱你邊套你有冇睇，有冇聽過？我有聽過，睇又冇睇過，聽過，一個都唔係我做囉，口令都收唔到㗎嘛，係啊，正式嘅電影嚟㗎，正式電影嚟㗎，大公司嘅，嗱呢啲真係要鬧啦，講真，呢啲真係要鬧，咁呢啲梗係要鬧啦。但你話啊，即係幫朋友啊，或者幫一啲即係呢啲咁，甚至乎都唔係正式電影公司製作。喂，咁你可能都係你鍾意佢，你覺得個劇本好啊，或者你覺得佢呢個 project 有佢嘅意義喺度啊，咁你幫手，喂呢啲邊度有計較啊？即係大家即係玩同 呢個唔會佢得咗或者咩嗰時，真係咪去攞緊錢㗎嘛？ 即係你知佢玩同人志咁啫嘛，其實真係係嘛？不過今時今日好多同人組織或者同人嗰啲咁嘅。嗰啲咁嘅會都反曬台咁樣人 ，OK？ 咁所以我都冇嘢講，我都冇嘢。 哦，係，我啲都計得好準， 計得好準。佢係啊，佢話我唔賣翻10蚊隻嗰啲畫嗰啲嘢咧，我點翻本啊？咁喂，唔使㗎。你如果你目標係為本嘅話，你唔去租嗰張台咪得咯。 唔做 咁冇、 哦， 你睇佢參加咩都係佢都係都係提個錢字喎。其實佢本身做咩出嚟啊？ 咁嘅，我係咁嘅，即係你做嗰樣嘢就出發點嘅啫。如果你做嗰樣出發點係揾錢嘅咧，揾錢就唔可以搞同人啦。 嚇、 啊！你去街市買菜，甚至乎、去做嗰啲咩話？咩分割員話？豬肉啊！啊肉咩？佢有個好專業嘅名字，即係劏豬啊！即係粵語人嗰個叫咩啊？ 咩切割師啊？ 切割師、切割員咁啦，係啦。喂， 切割員係 好好批㗎，做嗰啲好過啦。老實講，係嘛？做咩搞咩同人？仲要你搞同人啫嘛？你講緊同人乜揾到錢嘅咩？哇！我唔 同埋佢見到人哋嗰啲做同人起家揾到錢嗰啲啊， 本就得咯，係咯係咯， 係好勁添嗰啲係啊，嗰啲同人起家啲喺日本玩咩啲好勁添。 少部分人初初搞同人，後屘俾人欣賞，而家都畫嘅咁。咁但係呢個還呢個啦，咁你唉算啦，即係如果其實嗰啲 唔係佢睇個結果之後你想咁樣做啊？ 其實結果都唔好㗎，你覺得佢哋好批嘅咩？你以為做嘅咁係好批嘅？你以為都唔好批㗎？做湯豬好批好多，講真嘅。OK， 賣菜其實一個唔錯嘅生意嚟嘅。如果大家真係想只不過揾錢，唔好做創意工業。OK， 呢個就係我嘅經驗啦。OK， 但係你做創意工業人其實係為咗完成一啲嘢咯，係有 佢係睇見。搵到錢嗰啲而走去做呢一度啊！ 做創業工業嘅人好多時都係做一啲搵錢嘅嘢嚟養翻嗰份理想，好多時都係咁咯。其實體育運動員好多都係香港隊嗰啲 ，OK 啊，即係你係嗰份工，跟住就養住自己嗰個繼續去運動呢樣嘢。咁你睇到香港人係其實都係其實係嘅，仲有好多人係有團伙嘅，係啊。不過現實上真係嗰樣嘢就唔可以做正。即係好難做正行嘅，即係做正行唔係犯法定罰唔犯法嗰啲正行啫。即係你唔可以攞嚟做揾食嗰行，咁可能你要揾樣嘢養翻嗰樣嘢咯。有 哦，有啲賣玩具嗰啲都係啊，佢就正職嘅賣玩，係咯。 係咩 啊？即係買下買下，跟住又話自己做團隊整啊嗰啲。而家好興嚟啦。 做團隊 整。佢哋即係咧，即係嗰時又話好興 佢。 咁又唔係，即係而家啲香港品牌呢， 俾正嗰啲，嗰啲好啊，嗰啲好啊，嗰啲自己攞 佢都係佢都係有正職嘅，做下做下先做。 咁啊係，初初就唔係正職係呢樣嘢嘅，係啊，啱啊啱啊。 啊！ 後尾真係呢樣嘢慢慢碌到出嚟就先至做，啱啊，我好啊，呢啲哇好多做得好好啊，而家係咪？咁香港只係咁樣嘅，只可以係啊。咁你話喂，咁如果嗰樣嘢，喂，即係老實講啊，其實一嘈嗰啲，其實你都係。即係講真，你係從打工仔嘅角度睇啫，你淨係咁，你其實你成件事嗰、那個錢係咪真係可以係可以俾到大家嘅咧？咁樣咁如果係咁，咪應該啦，係咪應該分啦，係咪咁？但係唔係咧？咁樣係咪真係咁嘅咧？咁樣咁你翻工嗰陣到底你有冇諗住貢獻翻公司即係應有嘅工作先？好多人其實翻工喺度其實喺度嘥，即係喺度 kill time 嘅啫。其實佢賣時間啫嘛，佢個心。 唔係你運我坐咗間公司要俾錢我啊嘛。 唔係，即係啦，賠償啊！阿黃子華講，即係我冇得去玩，係啊，你俾翻幾千蚊個月，我係賠償，我冇得去玩，即係咁啫。你唔好諗住我翻嚟公司做嘢喎。嗱，好多都係咁，我唔話個個都係咁。 哦，係，佢問屋企攞啲錢同佢翻工啲錢差唔多。 即係唔係個個都係咁啦？但係呢啲人口佔唔少啦，係啦。咁你自己又有冇真係貢獻翻公司，即係令到公司賺到錢先？咁如果公司賺唔到錢，又點樣出糧俾你咧？咁樣 唔係佢賭佢米添喎，仲 賭米冇錯，唔諗噶。你請我要出糧咧，咁即係其實都係一個等價交換嚟嘅啫，應該咁啊，咁大家咁諗下啦 ，OK？ 咁啊，唔係嘅，啱嘅，即係如果你出開咗工，你應該收錢嘅。咁但係而家呢個係咪一個開工嘅問題咧？咁啊～即係去幫兄朋友去做兄弟咁係咪應該分返錢呢？如果酒席有突嘅話埋單呀。 咁係咪佢哋冇四四六拆掂佢呀？係咪佢哋溝通問題呀？ 唔係冇 使搞到咁滑 面。而家唔係真係參與嗰啲人出去嘈，係外面啲人咁講嘅。 佢係以我傳我咁樣啊，其實 就係呢個先至係問題。 哦， 系啊！如果系參與其中嘅人咁樣講，你都同講，因為外面啲人無端端咁講，即係明明你公司上上下下好一心入，冇人話老闆剝削，有人中傷啊嘛。 係 啊，好多時都咁喎。 係啊， 即係自我審查啊，即係 TVB 嗰啲咧，冇人俾壓力你，佢哋會自我審查。 我呢個唔係自我審查，因為外面啲人喺度三開八做，而家講緊呢個係。 即係話你公司裏面即係龍女雞呀、啊、咁但係你公司其實冇嘢喎，邊人龍女雞呢冇事呀、啊。即係講到你好唔掂呀咁嗰啲咁囉。咁 anyway 啦，咁呢啲嘢呢種咁嘅攻擊喺中國人嘅社會大家唔會唔熟悉嘅，大家讀下呢個文化大革命裏面大把呢啲嘢 ,ok? 咁如果大家 係、這個。係呀做嘢都有啦。 文革再次第二次文革發生在香港，而家都開始緊似乎。咁大家啊，督多啲背脊啊，话边个喺度倾港独啊，快啲督你， 快 啲督你同埋啊，系咩？ 唔系中国人嘅地方，最中意斗啊，本身你几条友都要斗，何况咩？ 嗱，即系中国人， 呀，六个人就得啦，六个人就斗啦， 八个人到啦，系啦，系啦，总之你开始成立咗一个叫做组织，咁啊嚟了噶啦，系啦，即系我呢个我哋即系睇到嘅事啦，咁啊，就算几多大家初初是很開心啊，傾下啲玩具啊，或者傾下啲大家中意嘅嘢。當你成立咗組織之後咧，又開始有呢啲內鬥啊，權力鬥爭啊，咁啊又嚟嘅。係 ，OK， 咁啊，唉，真係好可惜，好可惜，即係我對中國人嘅，即係呢個嘅呢種嘅情況真係。即係特別強烈啊！佢呢個情況喺中國人嘅發生嘅。 喂，中國人一向都最中意鬥自己人啊嘛。係 啊， 你幾條友又鬥咩都好啊，最。 係啊，內戰內行，外戰就外行啊嘛，可惜就係咁咯。 係啊， 對外就完全冇嘅規嘅，係最叻就鬥死自己人。咩互相咪叫做咩叫咩？即係去消滅咯。 嚇！ 係咯。 最叻即係自己咬自己啊！如果啲咩？ 即係其實你本來。个个都好强嘅， 有比有强啊，系啦，我记得啦，系啊。 唔系， 即系以前我记得， 当你一个个体嗰阵，其实都强嘅，但系你互相大家消灭大家啊嘛，咁你边度得强啫，系嘛？ 啊， 最中意系做呢样喎，见到出边啊大大冧喎。 系啊， 边个即系中国人有比有代强？ 唔系嗰样嘢叫互相抵消啊，互相抵消啊。 系啊， 系啊，即系你嘅战斗力一百万冇用嘅，因为你隔篱嗰个你嗰个同你一样嗰个都系一百万啊嘛，咁一百万打一百万咁咪 扣啲先， 两个都死晒，即系咁咯。咁反而嗰个得一百啊，战斗力得一百嗰个佢冇事，因为佢嗰族人啲人冇你杀我，冇互相抵消啊嘛，佢反而系联合埋一齐啊嘛，你明唔明啊？吓，系咯。咁你又唔係，你哋唔係聯合埋一齊咧，互相抵消咁啊咁咯。中國人嘅悲哀就係咁啫嘛，係咯。咁 anyway， 咁啊係咯，唔好咁易俾人煽動啦，即係總之喺外邊咧，我唔知，起碼我哋啲聽眾 唔係變咗潮流喎，但係而家香港嗰邊 又係。冇錯，所以你引起到佢一個情緒嘅反應，咁佢就將佢自己嗰啲平時對公司嗰啲不滿，佢投射曬落呢個 case。咁你呢個 case 係咪同你公司嗰個情況係一致咧？系咪咁咧？而家 唔知啊，所以见到呢啲咁嘅情况出现，佢就将所有嘢发泄落去，咁啊就系我要撑咁啊。 系咯，系咯。咁香港地又有几多人真系好满意自己老板咧？咁啊，其实真系好少嘅，的确好少嘅吓。咁但系唔满意还唔满意啦？咁系咪嗰个系咪扑街嚟？系咪乜嘢？咁系咪个老板都真系扑街咁？咁我谂大家都要从翻。其他嘅角度去睇咯，係咯，其他角度去睇咧，即係而家嘅經營啊，的確係非常困難，係一個事實嚟。即係俾你做嗰個老闆，你會點做？即係我又唔係佢，唔係你唔係佢啫，咁佢唔係神仙嚟嘅，佢唔識飛，佢唔識變嘢嘅。即係如果嗰樣嘢係平衡唔到嘅話，佢真係會執笠，你都係會冇一份工。即係冇份工，我去第二度做係啊。如果每一份工都係咁，咪個經濟咪唔使做咯。 喂，而家最兴啊，东家唔打打西家嗰啲。 系，我话唔好话打工啦，我话喂，你成日望人啲玩具铺执笠去买人啲跳楼货，咁你冇下一间冇下一间，咁如果全香港得翻好少玩具铺嗰阵，咁你觉得咁样好咩？ 独市仲衰。 系咯，咁样好咩？唔系，如果到时咁啊，咩会独市噶啦？你垄断就你吞并就垄断啫，死剩几间，好快死埋噶啦。到时啊，你咪飞去日本买咯。嗱呢啲狀況我遇過， 但係唔係香港玩具算平喎，其實係 平啊，唔係算平啊，因為你啲人鬥啫，因為同埋有人跳樓啫，係啊。如果到 時 死剩好少嗰陣就唔係咁噶啦。OK 好，咁啊唔好講咁遠啦，係咯。總之就大家雪亮嘅眼睛啦，作為觀眾好，作為咩好係嘛？即係大家想唔想做一個有雪亮眼睛嘅觀眾啦 ？OK。咁啊，唔好就係聽人講，如果唔使信曬我哋 ，OK， 大家自己 唔使咁衝動嘅，其實樣都 自己睇清楚啲先 ，OK。就係咁啫，我唔係叫大家去支持邊個，因為我都唔知信邊個好，因為兩邊講好唔同嘅嘢。咁但 係，但係唔使咁樣，我覺得係。 係啦，就唔好 即係唔使好似人哋講一句咁，好似就即刻發大癲咁咯。 唔好係因為純粹佢講嗰樣嘢啱聽啊。 系咯， 系啊，因为件事 即刻触动大家的情绪， 都未睇清， 即系大家都唔好过， 系啦，冇意思， 打工都唔好过， 系啊，本来要好好地有套戏，咁啊应该系嘛，应该好好嘅，咁但系竟然又搞出件咁嘅事，咁啊，同埋咁易俾人煽动，系咪一件好事咧？好嘅， 系 啊，好啦，咁啊，哦，快啲啦，咁啊讲咩？哥斯拉我哋 成债啦， 讲两句成债先啦， 大英雄正啦，系咯， 系啊，好。讲两句先，咁啊成晒，可惜我哋今日提早录音啦，未睇到大结局，但系都差唔多啦，系啦。咁啊，原来陆续死亡喎，啲角色会 系啦， 啲人反而系咯，反而闹啊。 哦，点解咧？ 闹点解冇 BBQ 啊？佢会想讲，点 解死咁多啊？佢话 点解死咁多？哦， 系 啊。唔系啊，啲嗰啲有啲人话宁愿有翻 BBQ 啊，即系啲人最憎嗰啲 BBQ 剧情咧，嗰阵喺呢度出现翻，点解冇咁样讲啊？ 点解咧？点解有翻咧？ 因为个个都唔想嗰啲人咁易牺牲咯，你寻日即系寻日啊， 系排住队死啊嘛，而家系呢几日。 木君兴掟咗啫，个个都好似一路哭丧咁样，好惨啊咁样。 今日 死啦，要继续死喎，咁点算啊？ 今日到五揾龙啊， 系啊， 咁一定 系一路香一路香晒啊， 系咯， 系。唔系最尾可以 BBQ 上天堂 BBQ 啊！最尾嗰集 一齐 齐翻 齐上天堂 BBQ， 齐晒人死晒啊！做咩？ 唔系成个城寨爆咗之后，全部一齐食，再整个城寨啊！ 喺个界王嗰度啫嘛，有咩问题啫？随时翻到嚟嘅 啊！放咗喺七龙珠嗰度啊，叫搵七龙珠复活咯。 系啊， 冇劲啊！呢个好嘢啊！咁样 唔系阿小 即咁啊，真系好啊！如果系 阿小智未死啊，搵到啊，比卡超啊，已经。收尾比卡超出嚟最劲啊，系嘛？ 哦，唔系讲句另外嘢啊，其实啲人一抄翻出嚟啊，阿小智其实咁耐未赢过。 你讲边个小智先成寨嗰个定系边个啫？ 唔系， 喂，宠物小精灵啊嘛，佢 宠物小精 灵啊，真系嗰、那个。 喂，个大赛 啊，玩咩？我大赛玩咗20年未赢过啊嘛。 系啊，系啊，冇错，咁都 真系惨啊， 先正啊嘛，系咪？ 唔系佢啲人嘈紧话，点解唔俾佢赢咗之后新故事？点解系要喺我大赛度永远都系输嘅要？ 唔输喎，咁你问作者啊呢啲 吓？唔知而家就系闹紧我监督喎，佢朋友。 唔系你唔中意可以唔睇嘅 ，OK？ 好简单嘅啫，系。好，咁啊点啊？咁啊成寨仲冇嘢讲。 有我梗系想讲啊，我 介绍翻系啦， 即系 演员 要讲下呢、這个佢哋嗰啲绿叶啊，系咪啲绿叶都好出位嘛，系咪？个个都出晒，即系我提两个啦。咁首先呢就即系我至爱嘅烂赌饭啊，真系 至爱。 我唔系，你要记住佢的确系好戏嘅，但系咧，我首先对第一个印象咧就唔系佢饰演咩角色，系佢把声啊，真系。点 解？ 啊！曾几何时啊？呢、這个烂赌法咧，根本咧就唔系，即系当然啦。我睇佢 Vicky， 佢就话佢已经系学院出身嘅。 系啊， 但系佢第一铺做嘅嘢咧，就唔系，就唔关呢啲剧集事嘅。佢系配咗去配音组咁样，系嘛？嗱，想当年咧吓、啊，即系呢个悠游白书阿黄泉啦、啊，同埋咧龙珠十七号啊，记住呢两个。咁、 哦、 啊，好深入民心嘅，真系，即系佢啲经典角色嚟啊！即 系 一听把声，我系认得出咁样。 佢嚟嘅十七号系。 是啊配大嘢㗎喎。不过有段时间呢又唔知点解又冇咗佢把声我唔知啦、啊、因为我觉得佢把声呢就几靓嘅把声。即係配呢啲咁嘅即係懒嚟即间角有啲美型间角嗰啲呢就好衬嘅。 即係你諗唔到喎、啊、即係淨係听把声 ok 喎。 係啦冇错啦但係点解有时有啲点解突然呢我喺啲劇集度有条二打六把声同佢一样嘅呢咦搞错原来佢嚟㗎喎。魏慧雲喎原来佢係。咁啊睇完 DVK 先知原来呢佢一路好想做戏嘅不过就即係屈屈不得志咁啦。咁呢所以呢就即係左右配下音啊嗰头又即係做喺閒角啊咁但佢一路好想做戏咁样咁咁所以呢就终于都而家又出咗位啦。不过呢我喺度呢我都好希望呢即係佢如果真係会佢有可能听到啲节目有人听到啲节目呢我真係希望佢呢就返返配音组啦因为呢实在呢佢把声好难得嘅。 唉即係配音组就话唔係好搵到食咁啦係咪先。 唉咁我都明咁我唔发啦係咪但我个人觉得佢即係配音嗰个才能呢 唉好嘅。 即係可能佢做戏都好嘅配音个才能呢就一定即係正所谓啊林保全都咁 林保全都领班啦，咁佢都可以做副手咁 做嘅。 好外大喎。 难啲咧，因为林保全佢哋出嚟嗰阵系配音行都起码叫做，即系叫做都鼎盛啦，因为嗰时电影系要配音。 都系，系咯系咯。 而家电影又唔配音啦。 喂，你嗰阵时一听林保全把声，嗰阵时系电影啊，知道系阿洪金宝啊。 洪金宝啊，系好几个 系。 系咁 系， 最记得啦，系咯。即系啦，咁你变咗你有啲。即是電影去到御用的去到那個程度，咁唉而家好難，因為你配幾多年無線，可能其實都未必有人知道啊，原來嗰係你嚟㗎咁樣，係即係 都係。即係而家更加模糊啦，係咪？而 家 更加就少人 有打個配音人配音員個名嘅喎，有時原嗰陣，佢雖然一個係反而會寫翻出嚟，但係咧其實有幾多人會睇嘅，即係會真係。 而家就。即係睇咗原裝，你睇如日本版或者咩嗰啲，佢就聽廣東話版點解要配啊？就係 啊，點解要配啊？嗱， 係啦，而家仲要咁樣啫嘛。 當然中意配音組嘅人係有一班同好嘅， 係有 fans 啦，係有 係好好嘅。咁但係其實呢班人有細小眾啫嘛，大眾嗰啲人淨係唔想聽廣東話配音啊，最好你直言不如日文啊咁啊，係啊。所以仲話咩？ 所謂教師主義啦， 咩廣東話真係嘥氣，我真係覺得真係咁咧，咁好啦，咁除咗呢位啊爛土法之外咧，仲有邊位咧？ 咁有啲人咧，嗱就係啲人咧成日討論邊個係終極 boss 啊嘛，既然咁多隱藏 boss， 即係啲人都估唔到啊嘛，即係又闊仔高老班又係 boss 咁樣，咁做邊個咧？啲人就話梁順演咁樣，咁點解咧咁樣？當然啦，佢哋就講一連串原因啦，但係我覺得最合理嘅原因咧，就係梁順演咧肯定有。有咩秘宗权系咩咧？唐太宗活络权啦，系嘛？ 点解咁讲 咧？你即系梁顺义咧有广告咧，即系唐太宗活络游啊，成日都话，即系你一个广告佢。咁你谂下，佢仲唔系终极科，系咪？连自己嘅秘法权都已经喺以前出现过啦，喺啲广告度。咁佢仲唔系啊？呢个城寨最好打嘅终极波系咪？ 佢算啦，佢澳门噶嘛，佢唔系代表城寨噶。 咁佢入咗嚟城寨住咗阵啊嘛，系咪？ 佢仲可以搵到好多人嚟嘅，因为同一个时代咧，出边应该好多猛人嘅城寨呢啲啫，出边仲有啲雷诺啊嗰啲噶嘛，六十年代啊大佬系嘛？咁李小龙咧，叶问咧系嘛？未出场啊，原来仲有续集啊，大家睇啊。 可能会有啊，如果咁好收视，佢死都。即系唔拍电影都要续集啦，系咪？ 咁啊 ，sorry 喎，一拍电影就换晒啊，张家辉啊、古天乐啊、吴镇宇啊、嗰啲佘诗曼噶啦。 唉，咁都冇法啦，唉，咁佢一定拍啦，系咪？如果咁好收视啊， 佢拍唔系睇收视，其实唔关事，佢一个考虑好大嘅，即系《笑傲行者》因为《笑傲行者》里面佢个名气的个好犀利，就唔系话纯粹 卖到浮啊，因为 系啊，卖到浮都计好多 卖到浮， 唔系话净系话套剧播嗰阵得唔得嘅，系啊，好复杂嘅，系咯，咁啊、拍电影嗰啲另计咧，我唔帮佢谂啦，佢又冇俾钱我啊嘛，佢俾咗钱王晶帮佢谂啦 ，OK， 咁啊、好啦，咁啊仲有冇第啲想、表扬嘅，仲有冇？ 马仔讲下先啦。 咁佢话咩嘛？话嗰个有几个师傅就踢馆啊嘛，即系龙城府度。咁嗰啲佢话原来好多都系亚视嗰啲人嚟嘅，带头打嗰个叫阿伟烈啊。嗱，伟烈大家有冇听过呢个名咧？咁我第一次听呢个名喺宇宙刑事卡邦嗰度听到。 哦，系。 卡邦嗰时咧，亚视咧，佢就唔系叫一条字列，佢叫伟烈嘅。OK， 咁但系可能呢个名点解叫伟烈？可能会同嚟自呢一位演员都唔系啊，即系啊呢个名字好啊，不如攞嚟做多超人个名啦咁。啊，咁啊几型嘅呢个名呢个系啦。咁啊，但系可能好多朋友都唔知啦，系啦，即系转头无线之后嘅一个工作啦，今次咁，但系就出一出啦咁样。咁但后边嗰啲就我就唔识啊，系咪？系咪其实全部都系亚视嘅咧？其实系咪咧？ 有咁啊，系嗰啲。即系有个光光地头金发嘅嗰个系啦，有傻咗嗰个咧。 哦，又系亚视。 嗰、那个都系亚视啦，即系其实、即系嗰段咧，嗰三个师傅踩场。 哦。 有两啊，嗰三个都系亚视嘅，肯定。 因为唔通有啲暗示嘅意思嗰度。 系跳 大哥嚟嘅。 会唔会有啲意思、啊？原来都几个师傅喺第二度嚟。 咁佢哋系咪即系识知难而退咧？系咪？咦，真系咁，即系识时务啊，系咪啊？ 呢度系原来好有深度啊！如果再 dip 下，唔系打咁简单啊。OK， 咁佢而家就成日咧估佢最尾有冇忠誠眷屬，但係我覺得喂大佬佢點解成個禮拜前已經穿曬自己穿曬橋話 K C 就係嗰個幕後老細，咁而家其實大家睇到好冇癮嘅，因為佢成日喺度扮好人嘅，我已經知道佢扮嘅，咁有咩好睇嘅？只會覺得啲主角好蠢係嘛？阿馬仔話係嘛？ 唔係你呢個方法咧，會令到啲主角突然變咗好蠢咁，你睇佢，即係等佢話咁蠢嘅，因為你啲觀眾已經知道曬啊嘛。 咁都俾佢呃到咁啊！ 系咯， 咁都俾佢呃到，但系即系倒翻转，其实咁咪可以睇下究竟即系嗰个做奸个角色系咪真系咁入戏啊？咁样啊？ 演得唔错嘅，不过咁佢你 徐伟系啦， 佢突然间转奸样嗰下就梗系唔好啦。咁你变咗你呢个就咁而家其实如果你净系估你做咁嘅忠诚眷属咧，呢个就其实唔系咁有兴趣嘅，因为你估啊通常估垂死凶手嘅啫，死唔死人呢样嘢你。你講真，你可以打曬所有嘢，決鬥完冇死，轉個頭又炒車，轉個頭心臟病啊！呢啲咧，通常有心臟病啲咁嘅隱疾呢咧，即係好似慳妹呢角色咧，通常鬥完都至死嘅。咁、我唔知啊，我估可能都會死嘅，係咁啊，咁但係冇 咁啊，三兄死曬喎， 死曬啦！咁啊，估嚟都冇意思，即係呢個其實又唔係好關嗰個實質個劇情噶嘛，呢套唔係愛情片嚟噶嘛，即係睇啲金田一嗰陣啊，你會唔會諗到啦？吳雪同阿金田一會唔會忠誠眷屬咧？呢個關鬼事咩？呢啲係咪先？我就係想知邊個兇手啫嘛，係咪？咁變咗而家去到呢一刻已經冇咗呢個誰兇手呢樣嘢咧，就有啲過早咯，即係起碼係揭發都唔好一上個禮拜揭發啦，大佬。咁同埋你好笑啊，馬仔話佢咩啊，同阿張國強講嗰啲嘢啊嘛。 哦，系，佢认真咁样讲话，又搞佢老婆个女系我嗰啲咧，个样似边个嗰啲好笑咯，讲到。 系佢话你睇下个女个样似边个啊，先好笑，我系咪搞紧笑啊，大佬呢啲对白。 系咯，跟住之后佢仲要咩话冇你个女唔系我咁样，跟住会俾啲证据就话佢老婆大髀内即系有胎痣呢啲，可以偷窥狂都知喎，未必一定同佢老婆有路喎。 佢成屋嗰啲人都知啊，原来。佢都系听佢嗰啲买餸嗰啲阿婶讲嘅啫，原来系嘛？ 系咯， 呢度好荒诞咯。 呢啲系证据嚟嘅， 唔系证据。 佢想激死佢多啲，我觉得佢讲嘅事。 佢想激死佢嘅啫，其实系嘛？ 系咯，其实佢临尾应该唔使，最尾唔使拍佢个头整死佢。佢系讲完啲嘢，跟住阿张国强自己呕血死嘅嘛。 呕狗两几血系嘛，跟住自己死咗嘛。 系咯。 咁、其实呢个佢到底想做乜啫？佢唔好同我讲，嬲尾系阿肥面嘅原因所以输啊，阿 K 先 吓，咪屙得你 啊，屙住住啊，叫做 吓，唔知啦。咁同埋好似因为本身即系点讲咧？之前好似阿黄君呢个角色几劲啊，但系到死嗰集突然间好似废咗好多喎。 系啲流露咯。 哦，咁我又有得解释喎，真系。 点解咧？ 即系佢其实次咧。基本上佢都系趁嗰啲大佬俾人打到残残地咧，先佢都系嗰度揾鬼仔同佢单对单嘅啫。咁跟住咧，其实佢都系摸清晒人哋啲底咧，先有机会落手嘅啫。咁佢今次呢、這个其实佢都几即系你可以咁讲啊，三抽一咁突然之间三抽一咁，咁可能佢始终咧系唔可以群战啊，唔识群战。咁有啲人呢有啲武功呢有啲人呢就一對一佢好強嘅佢真係會但係一俾人圍呢就未必搞掂。咁有啲人呢就唔怕俾人圍。咁但係一對一係會輸嘅咁都有啲咁嘅情況嘅都。 唔係佢已經報咗佢個必死意志冇咗啊即係好似阿愛與誠㗎嘛。 喂所以呢個佢又冇講過所以佢又冇講過呢花萬影功力去到幾高呢係咪佢又冇話係最強㗎喎。睇落又好似好强喎，系咪？即系嗰啲大佬咁易俾佢做低，咁但系佢有冇好讲明啊？边个功力高？咁所以咧就留白咯，喺个能力上系咪？咁所以佢又合理咗啦。即系我个人睇咧，如果佢三个职业杀手围咧，佢都唔死咧，咁样咁佢咧都真系的确系可以好强嘅。咁如果即係佢當然啦，佢初時冇講啦，可能佢真係唔係好勁嘅，不過次都係執雞咁嘅狀態先贏到人嘅啫。咁所以佢都唔係話依度好壓榨，我覺得。 係咩？我都好壓榨㗎。係 咩？ 唔知啊，我突然間好快死嘅，我覺得 係。尤其是佢著住套咁嘅黑玫瑰裝啊嘛，你根據呢個馬莎嘅 嘅嘅定律，或者呢個周星馳嘅定律就係蒙面好打啲啊嘛。咁佢一係呢度唔好過去蒙面咯，咁你咁又冇咁好打，我都信嘅，係咯。 佢嗰著住件佢平時嗰件，即係啲話鄰家女嗰陣時，我都我套衫都係打俾人。 係啦，咁你就當佢嗰個心態已經冇以前嗰、那個嗰、那個咩戰鬥嘅心態啦。咁你呢個係可以咁樣講嘅。 又或者殺手組織嗰啲人好超班咧，係咪？ 佢係想咁講嘅，不過呢樣嘢就我聽住先啦，係咯。咁啊 ，anyway， 咁啊， 好啊， 即總之呢個角色感又輕咗，又大家係覺得好可惜嘅，係啦。 係啦，心急啦，唉，真係。我自己有啲 咁快就 已經 開心，每一集死一個人啊！而家已經係都未去到最尾，係咪已經咁樣啦？咁啊，當然佢逐集死一個都死五集嘅要係啦，咁啊。咁啊，好啊，睇下點啦，係啦，咁呢個就睇埋個大結局點咧，如何啦，係有咩中毒啊，剩嗰啲又唔穿俾大家聽啦，係啊，邊個中毒邊個咩？ 唔係佢哋好搞笑，話有啲傳話話阿歐世偉臨尾俾阿蘭道法打死咯， 俾支棍，俾個碌棍，其實都會嘅，因為通常好多劇咧，即係呢啲咁嘅賤人點解成日都唔死咧？最後梗係有啲作為噶嘛，即係可能就但係冇咁爆笑嘅，我諗都。 唔係，但係佢而家又有講另外一個講，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係阿牙佬同拳佬兩個合力用硬爬山打死佢嘅。 咁呢個似啲喎，大佬。 呢個似啲，應該下。 唔係 可能佢未死啊，又話温啦， 又執死雞啊，要 執雞係。 其實啊， 最緊要執雞啊，係咪呢啲？ 胡定欣知佢個即係個死穴喺邊嘅。 嗯。 咁其實即係人知嘅，咁其實佢知道個死穴喺邊，咪破咗佢咯。其實佢係有咁講咗㗎啦。其實嗰啲其實故事介紹講咗㗎啦。其實冇乜。 係。咁多數都係啊，呢啲鐵布衫咪即係金鐘罩。 唔係諗得咁奇怪，即係我覺得其實佢係啦，我覺得其實佢咁樣穿法咧，應該去再出啊嘛。即係其實花曼就唔係真係佢個妹嚟嘅，其實都係佢派嚟嘅一個假嘅啫，扮佢妹扮咁耐嘅，根本係女幹部嚟嘅，其實嚇。其實胡定欣先係啊，我陳小娜個妹係嘛？係咪咁啊？ 有時冚親下頭失一億啊！ 係啦，咁仲有。 不過我初時都覺得咧，我你咁講，我覺得胡定欣同阿黃君卿兩個角色都好似，其實都可以合埋一個嘅，我覺得佢兩個合體又。 咁仲有 即係兩個角色又 仲有原來阿 KC 啊，唔止搞阿張國強，佢搞曬成個城寨啲人都老婆嘅，所以而家出緊嚟嘅所有人咧，其實都係佢啲仔女嚟嘅，即係聖鬥 鬥士 啊，城湖光正 係啊，咁最尾就唔使報仇啦，同佢哋講報咩仇啫？我先係你老豆，你邊有報父仇啫？老啲都老親嚟㗎嘛你啊，咁呢個全夠曬出橋咯，直情沙窩咯，係咪啊？咁啊 ，twist 啦，冇噶啦，我谂佢冇嘢 twist 噶啦。总之后屘打埋完场 ，that's it，OK。咁啊，不过都 够噶啦，唉，已经够晒 twist 噶啦。 电视剧嚟讲算好啦，系 OK。近年 近期罕见， 近期罕见啊，真系咁啊。好，睇埋咩？好啦，咁啊，转来讲歌先啦，快啲，其实新等咗我哋啊，讲真系啊。咁啊，好啦，咁讲少少先啦，马仔可能差唔多噶啦，系咯，讲少少。 系 马仔讲少少先啦，系咯。 嗯，喂，就系、是、知道又系分咗两方咯，即系咪有啲睇完咪话好睇咯，跟住有多又系话咩成套冇高潮位啊，瞌眼瞓啊嘛，话瞓到 两极化的确系啊， 吓 冇错啊。 咁其实我觉得即系我未睇啊，咁但系我睇应该都系你睇下接唔接受到佢个手法啫。 系， 即系你呢啲其实日本式呢种咁样嘅。讲故事嘅话系你睇下中唔中意嘅，中意我觉得 O K 嘅。不过如果你系即系谂住娱乐片，即系荷里活式嗰啲咁样喺度打打打咁咯，或者超人打怪兽啊，你好似你话斋咁，一定唔中意咯呢啲咁样。 系啊，即系其实咧呢啲大师级嗰啲，即系黑泽明嗰啲咧，都好鬼闷嘅大佬，成日影住个天咧，影住嚿云咧，十分钟唔喐嘅喎嚿云。你 fast forward 先见到嚿云原来喐紧嘅啫，吓你就咁睇以为嚿云冇喐嘅。咁樣喎，咁其實你不你又唔敢鬧嘅嘛，因為佢黑澤明其實係咁嘅。其實日本片係有時佢哋係會幾慢呀，或者會用嗰啲好奇怪嘅方法去表達。咁呢一套就充滿暗夜壽明嘅一啲風格。咁其實個入門就有啲個門檻有啲唔係低嘅，因為你如果你冇睇開暗夜壽明啲嘢呢，你會唔鍾意唔出奇嘅，講真係。 嗯。 係呀，咁你 Eva 都唔係過鍾意啦，都係啲人話頂唔順㗎。即係咪先？有啲人就話唔好睇添，係咪先？咁好難講啦。咁但係 大部分嘅哥斯拉迷咧都 OK 嘅，咁就呢套哥斯拉就 系咯。系啦，咁啊，即系我自己睇咗，其实我讲少少啦。 嗯，好。 即系特别系个结尾咧，啊你头先提起日本片慢咧，系啊都正常嘅，系咪？ 唔系，其实佢 所以咧 style 嚟嘅，你唔可以话佢系缺点佢。 冇错， 系咁嘅。 我所以十月針對想講，所以佢對哥斯拉個佢叫降魔走作戰嗰個過程咧，就非常之迅速穩戰啦，真係 光射走。 即係我覺得，我覺得咧，我一睇完，即係我發覺佢成個過程就好倉促啦。即係咦，乜搞掂噶啦？即係突然有感覺，乜搞掂啊咁樣？即係搞掂咗哥斯拉，即係嗰個程，即係嗰個過程就好快。因为点解咧？我第二谂起咧，即系佢最后哥斯拉未冻结咗嘅，佢即系佢嗰个冇乜危机感嘅，咁咧就佢唔系慢慢俾佢地冻结喎，系突然嚓一声，零身就结咗冰啦。咁啊，咁就完咗嘅咯。咁咧，其实正常，我成日觉得咧，如果系你想有危机感咧，佢应该挣扎下。即系喐下喐下，就嚟想打烂啲车嘅时候咧，咁样就慢慢就冻结咗，咁样最好啦，系咪？啊，佢唔系喎，佢企喺度想，佢企喺度一阵间就嚓一声噶嘛，即系唔使一秒就冻结咗，就企咗喺度咁样。咁咧，明眼人都知啦，佢好明显就系因为啲特技问题啦，系咪？佢都做唔到咁多动作啦，咁所以佢就依度咧，即系去得好快噶，真系你会觉得，咦，咁就搞掂咗噶啦。即係好似冇曬危機感咁咯，即係你唔會覺得唉弊啦，今次點算啊？跟住一個過程之後咧，啊原來解決咗啦，唉咁都好彩，即係冇滿一身汗嘅，即係你仲諗緊死啦，仲會嗰個師奶仲會點反駁啦？咁佢就完咗咁樣咯。 其實未解決 嘅。咩啊？ 其實未解決。 唔係，即係我講緊佢，即係我意思咧，講緊咧嗰個，即係佢。个哥斯拉即系呢个作战啦，成呢个作战咧，佢完咧就完得好快，去又去得即系好顺利啊！应该话即系中间又冇乜波折嘅咁样，除咗咧打一队车队俾哥斯拉反扑死光射爆咗之外咧，就冇乜嘢， 唔算啦， 冇咩困难啦， 好即系有好大起伏嘅一场决战咯，唔算 系啊，冇 anyway， 可能你话佢精密部署啦，系咪？咁通常睇惯荷里活片，你好似嗰啲计啲 plan 咧，冇进行得咁顺利噶嘛，系咪？即系呢个好似有啲冇咁啊，即系好似快咗少少咁啦，系咪？咁所以咧，佢有好多嘢，我又觉得可以即系。欣赏到嘅， 最尾嗰新闻俾你听， 其实 咁咧，咁呢个一阵等下新年再补啊， 咁都系，都系，唔系佢冇话佢死啊，整停佢啫嘛，都系。 至于佢嗰个剧情咧，咁讲，嗰个作战话应该叫航蛇走啊，唔系降啊，航魔走 系航魔就系冇错，航魔走啊， 航蛇走啊， 唔系航魔走咩？我见个字幕写魔屌喎， 系蛇啊，即系其实系八岐大蛇啊嘛，八岐大蛇。 咦，可能睇錯都唔奇喎，可能係嗰個蛇 先斬㗎嘛，即係其實佢係同嗰啲日本神話啲嘢，佢係有啲對應嘅，所以話佢 係係啊係啊， 好多嘢係有關係。咁啊，呢個就一陣得阿新年再講啊，呢啲 OK 嚇。咁至於佢冧嗰啲大廈，原來全部都有啲意思嘅，咁啊一陣再補啦。咪因為馬仔可能嘢咧，就係馬仔快補埋，係啦，想有冇嘢講或者咩，係啦，等阿馬仔走先。 冇嘅，我係 只哥所謂㗎，你咪問 咯。我而唔係只哥斯拉個造型太我咩啫，太有炸薯條嘅，我覺得。 炸薯餅。 嚇、啊、窿啊就係、是，如果佢冇咁窿嘅話，我都 OK 嘅。 喂，佢冇咁窿咧，就係開頭嗰兩隻嘢咁肉酸㗎啦喎，原來。 係咯，但係佢開頭嗰兩隻好似蝌蚪嗰啲咁又腮咁喎。 好肉酸，第一隻。 咁係正常嘅，佢真係一個變化咁樣。喂，隻眼可能就冇咁，即係好似好假咁樣囉。 唔 係 啊，原來佢有出處㗎嗰啲嘢，係啊，一陣再講好嘛。 嗯。 咁但係有冇嘢想問一下，或者馬仔去代觀眾問一下，你有冇嘢？ 係咯，隻哥斯拉個出場時間之前有啲人話好短啊，但好似頭先話其實唔係短啊，不過真係成日企喺度啊。 我不打都話唔短啊，佢話其實如果計哥斯拉唔算短喎，佢話佢反而 OK 喎呢樣嘢，佢係覺得講啲人嗰啲悶啫嘛。見哥斯拉佢覺得見得多㗎，唔算少啊，佢都話係 咯。嚇！成日企喺度 㗎。keep 住有，唔係佢初初唔係哥斯拉樣嘅，但係都係哥斯拉嚟㗎嘛。 同埋個災難其實今日開始已經開始嘅，咁點樣算係話冇關咧？咁唔係嘅，有關嘅係咯。咁佢成日見到條尾咁咯，好似初頭係嘛，即係唔係見到成隻嘢啊咁咯。咁同埋可能有啲人諗住係咪打啊？可能我懷疑想睇，咁佢冇。 哦，係射用啲炮射佢多啲咁樣打。 啊，即係佢以為有打怪獸打啊，可能兩個怪獸打，即係佢乜都唔知啊嘛！你都知入場之前，咁以往睇哥斯拉都係睇一睇哥斯拉再打第二啲怪獸噶嘛。咁呢度真係冇咯，因為佢做翻第一代哥斯拉嗰樣嘢嘛，即係就係得哥斯拉嘅啫，得哥斯拉。係 佢呢度當咗好似西片嗰套咁樣有怪獸打。 即係上一套係有啲人咁諗嘅，唔係即係 打到地震啊咁樣， 你冇 打到地 嗰啲人，咁你咁樣入場就當然會失望啦，係咪？咁冇辦法啦。所以我所以點解我強調成，因為你做個功課嘅，睇下吹打先啦，唔好。 唔係啲人就係識話咩開會完之後又開會啊嘛，話成套嘢就係、 是。你睇 Eva 係咪咁 ？Eva 成日都開會喎，咁 佢直情啲開會情況都係咁嘅，咁呢套你係得啱有壽命嘅作品，其實你都預咗㗎。 系，同埋可能因为我哋睇倾过话，其实佢嗰啲即系点讲咧？佢开会得嚟，佢唔系讲个政府乜乜，其实系啲人代表啲人、 哦、 人啊嘛。你话其实啲人， 即系佢用一个人物又代表咗一种 人咁啊， 系一种人嘅一种谂法咁啊嘛。即系啱啱食完李美就可能代表咗美国咁啦，已经吓、 啊。即系佢呢啲，佢唔系直接话即系。个政府点点点啊，好丑恶乜乜乜，我啲啊嘛， 即系佢唔系用个完全现实咁去拍咯，应该咁讲。 吓、啊，即系佢都系用啲人可以可能我人个决定啲嘢嗰啲咁样嘛，好似话系嘛，即系个思想上高嗰种人，佢嗰种决定或者咩咁样，系有冲突咁样喺度开会咁样喺度讲啊嘛。 佢都冇乜，都冇乜冲突嘅，其实佢哋都系。即系冇话， 即系个处理手法啲人咁样系嘛，应该系。 咪即系佢将佢 dramatic 化咗啦，总之佢就唔系好似美国片咁样，即系将个成个国会啊，将嗰啲嘢咁样玩咯。佢好似真系有啲角色就象征咗啲嘢咁样啦，总之。 唔系咁，你本身香港呢啲睇呢啲都唔会觉得个人又唔中意睇啦，其实。 唔系好难嘅，你根本嗰度又唔系香港嗰啲咁嘅日本政府，你有冇兴趣啫？一般人。 唔係，即係佢唔係用嗰種點講咧？你嗰啲荷里活式嗰種咧，啲人即係好容易睇得到佢嗰種即代表咩咁嗰啲咧，即係冇乜矛盾，好簡單嘅其實荷里活式嗰啲人就。 哦，係，咁呢度嗰啲真係清一色咯，清一色都係好人咯，即係話俾你聽，政府都係為。即係佢都好， 唔係係有方法啫。其實呢度係每個人嗰個諗出嚟嗰嘢，就唔係好似即係。啲荷里活式嗰啲咪好人壞人咁樣擺埋喺度，好易睇到啊！ 唔係佢哋個個都係，係啊，你都咁講啊，但係基本上都係好人嚟喎，真係佢又都係好人。 係咯，即係個人個處理個方法唔同嘅。咁你香港呢啲人會中意睇啲，我覺得 都係。 你好簡單講俾你聽，呢條友係壞人，呢條友係好人，咁佢又會睇。 係咯，即係可能最後會犧牲嗰啲政府官員，可能就係壞人咯。即係如果唔深究嘅話，係咯，會死嗰啲可能壞人啦，係咪？因為我見有個四眼仔咧，四眼肥仔咧，一睇就知佢樣壞人嚟㗎啦。啊，唔係喎，做好嘢喎又，即係又話好有人脈咁幫阿男主角去扯線啊，即係做呢啲嘢喎。又成日同阿男主角講，喂，你記住預翻個位俾我啊咁樣。但係佢一路做緊啲好嘢喎。即係我有啲人又會覺得佢係咪即係嗰啲掩仔嚟嘅咧？但係又唔係喎。跟住之後都冇講佢做衰嘢咁樣喎，咁咯， 唔係難定啲啊嘛，我覺得如果 係啊，幾難定，即係佢都其實佢偏好偏向成個日本政府都好人嚟嘅，好人嚟啊！ 唔係我諗， 佢哋真 係 好做實事咯。 首先就係佢哋都係大家想去解決件事，不過大家用嘅方法唔同，咁有啲人啲方法又好即係比較蠢咁啦，你當可能咁啫，係咯。 系咯，即系个手法唔同嘅，咁佢本身都唔系讲话咩嗰啲，咁但系你荷里活式嗰啲又中意要揾啲，即系点讲好简单，我要揾个敌人出嚟噶嘛。 咁如果你拍香港咧，就冇好人嘅，个个都其实想推赃同埋自己出发啫，咁先，即系你根本大家嗰个实质都系咁啊嘛，事实上系咪？ 吓吓系， 系咯。咁而家你睇311，咁系咪有人蓄意制造出嚟嘅一个核灾？唔係啊，都係咪？你最多話有人疏忽啫，係咪？ 係。 係囉。 咁變咗呢啲又好唔一樣嘅。如果你呢個發生喺中國人嘅故事，就梗係有人蓄意整出嚟啦，或者為咗利益專登。 唔係，佢就算點寫都會揾啲人嚟孭嗰啲鑊，跟住我條友好衰咁喺度整㗎，唔係咩？係 啦。哦，係啊。 其實唔係想解決件事，喺度推裝，其實嚇唔想負責咁呢啲啊嘛。咁但係呢套戲就唔係呢啲嘢啊嘛。咁因為就唔係咁咯，即係人哋個情緒都唔係咁啊嘛。三一一係咪？係咯。佢反而好多人去請辭啊，咁呢度最尾都係嘛？ 啊！有人請辭，的確有真係啊。 唔係咁唔同，所以我覺得喺香港唔會中意咯，即係呢種類型。 可能都唔夠分明啊。 唔係因為個情況都唔同，個情況 係咯，係咯，即係你唔係即係你點樣拍，你都唔係即係香港中意，即係唔係香港式，又唔係荷里活式噶嘛。 可能人哋日本真係咁㗎，人哋唔係做戲喎，可能人哋咁真係咁嘅喎。 唔係，即係我唔理係咪真係咁啦。即係最緊佢用呢個咁嘅表達，就唔係荷里活式，又唔係香港式咁。一定是啲人接受唔到啊！ 算啦，咁你日本就不嬲有佢自己 style 噶啦，啲鬼戲又另樹一格，係嘛？啲特攝片又另樹一格，咁呢啲咪就係唔中意人咪唔中意，我哋中意啲人就超中意咁咯。咁你中意特攝片嘅，咁其實你又接受到啲好鬼假啊、皮套啊啲咁嘅嘢噶嘛？咁你但係你其他人點會接受到啫？哇，咁假你話好睇，唔係咁咪好睇？咪好睇在佢假咯，做咩啫？我當睇木偶戲，我當睇布袋戲啫嘛。咁你布袋戲唔通要好真人咩？咁你睇緊木偶，你知係木偶，你睇緊泥公仔，知係泥公仔嚟㗎嘛？你睇睇緊嗰啲係咩嚟？你唔知嘅咩？你唔會追求每一樣嘢都係一式一樣，係咪？荷里活其實就係而家最主流嗰啲係 C G 特技，其實而家都開始變啦，而家都開始佢哋都好多人用翻 practical effect 再即係加 C G 嘅。咁做咩啫？咁鬼勾嘅而家啲觀眾，即係仲要求係要全 C G。咁其實日本都勾㗎，因為今次只哥斯拉都係玩全 C G 嘅，唔知做咩。而家先嚟玩全 CG 喎，玩咗咁耐 practical 嚇，而家先嚟玩全 CG。咁你玩唔緊要，你真係做得靚，但係又唔係真係，即係老實講係嘛？如果你講啲， 佢哋話第二形態好差係嘛？做 CG， 其實就算即 係，咁啊真係 唔係好好啫，就算最終形態都係咯。 嚇！ 乜第二形態係佢本身個樣衰啫。 係，睇個係真係好幾樣衰啊！眼趌起身咁樣喎，你要諗下，跟住伸兩隻手。 冇啊！呢隻出公仔我冇心機買咯，我見到就。 哇！佢嚟緊好多公仔啊，大佬。 係啊，但係我冇心機買咯，我都係中意近時個貓樣多啲咯。 拍咗啲人又講點解要生兩隻手出嚟？ 九十年代嗰個貓樣嚟噶嘛，我哋係。 哦，點解要生隻手出嚟？因為其實 唔係，即係我意思，即係生兩隻手出嚟，但係冇用，我冇用過咁即係呢套戲度冇用過隻手喎。 佢呢個未係佢最終形態嚟㗎嘛。 係，我知道，但係最終形態點解有隻手？即係但係佢又冇用過，咁佢又即係我 未去到啊。 怪， 其實佢都未 即係冇用嘅， 未去到啊，未去到。 未正式生曬出嚟啊。 係啱啱生 嘅。即係佢都未，唔係喎，佢最終形態都冇用過喎。 其實呢個唔係佢最終形態啊，即係話俾你聽。 好啊，係啦。 即係佢而家個師奶所象徵嘅就係、是、其實即係成個試圖嘅象徵咩？就係、是、成個物種嘅進化過程啊嘛。咁啊，哥斯拉咪一次過一隻嘢係代表曬咯。咁咪由呢個水中嘅微生物嚇、啊，水中嘅變成一啲水中嘅魚啊咩一路變成陸上嚇、啊，由爬蟲跟住最後變乜嘢人啊嘛。咁即係話咧，佢哋都預言就係話，即係哥斯拉如果可以俾佢成功最後進化，就會變成一個飛嘅嘢啊嘛。咁佢 變巨神兵啊，即 係咪巨神兵咯？咁即係如果佢變成巨神兵嗰刻就係會有光之翼，咁咪 Eva 嘅開始咯。咁其實呢套嘢你再博落下一集係 Eva 嚟㗎啦，你睇啊。呢、這個我係咁講啊 ，OK 你唔信 OK？ 總之今夜十名班友就係佢自己嘅盤算咧，我就好覺得佢係為咗呢套嘢證明佢嘅即係實力。咁希望下次都有人肯籌期，咁下次拍 Eva 做真人版，咁呢個就我就認為佢係咁啦 ，OK？ 係啦。 嗯， 一陣間會講落去，我會講到呢個同日皇退位嘅問題嘅 ，OK， 係同埋呢個安倍晋三要改憲嘅呢樣嘢，其實有咩關係同呢套戲一陣話俾你打聽。咁啊，好啦，咁啊，馬仔仲冇嘢想補充？ 哦，冇啊，差唔多係我。 好，咁我佢又要係啦，好趁早要接埋阿新年入嚟等佢講啦，好唔好？ 好，咁我係咁先啦，要。 哦，唔該曬， 好啊， 好，拜拜。 好啦，咁接埋 Sunny 嚟啦 ，OK， 咁啊 ，Daniel 同 Sunny 可以又繼續講啦，咁啊，直情講下套戲入面先啊，咁睇咗啲乜你想講最尾嗰場定講邊度先？ 我其實 我諗你之前都講咗好多㗎啦。 未，我哋啱啱開始咋。 啱啱開始啫。 冇啊，冇講啊，而家先正式講咋。 係咩係咩啊啊不打佢哋有冇講過 不打咪話開會嗰啲好悶囉。但係佢話其實又比想象中多哥斯拉喎，邊有啲人講過冇咁滯啊，都唔少啊咁囉。係囉。 喔、哦。咁可能即哥斯拉出場時間呢都至少有三分一嘅。咁如果你話佢唔喺度咩又唔會囉。咁同埋佢文氣嗰方面呢就係好多嘅，其實多到有少少呢令我覺得有啲似嗰套 邊套 成唔起個名添。 唔緊要咩嚟嘅咩嚟嘅。唔记得名唔记得咩歌？ 系半泽直树啊，系啊。 哇！但系咦，打可能系有啲喎、 啊， 真系。 系啊，有啲半泽直树 feel 啊，即系佢哋啊有啲啲属后边、啊、后边有少少勾啲勾心斗角啊，啊唔同嗰啲官员又喺度又觉得哎应该保住啲乜啊、嗯、啊到底人命紧要啲啊，定系打沉只嘢紧要啲啊？又有少少啊后面啲交易啊嗰啲嘢咧，咩、 嗯、 都出晒嚟啊！ 即有少少呢個感覺。 係啊，如果你 cut 咗哥斯拉嘅話咧，可能真係你會覺得嚇、啊，真係係咪睇緊半澤直樹咧咁樣？ 係。O K， 咁就半澤直樹唔悶噶。 唔悶，我都唔覺得套戲悶啦。 係咩？但係佢悶喎、 啊。唔係，佢哋可能咧連個字幕都跟唔切啦。咁咧、 啊， 你咪睇到一嚿雲咁咯。 佢好快，同埋嗰個字嗰、那個點啊，啲人啲對白嘅量好多好密嘅。 係啊。 你話佢甚至乎係咩嘛？出嗰啲介紹人嗰、那個人咩官位咩名嗰啲，同啲字幕都搭埋一堆啊嘛。 係啊，都幾快 啊！ 真係、 啊、 你都唔知睇字幕， 即係未至於搭埋一堆，但係咧佢可能咧個人名出咗嚟，但係同一時間佢又已就喺度講嘢啦，係啊。 即係你又話佢仲有啲位係好似 Eva 咁玩字咧、嗯，又成個畫面係嗰個咩條例話？ 我唔記得咗佢嗰個條例係乜嘢啦，但係佢入面即係講話第好似係第15、16、17類似咁樣啦，咁嗰幾條例佢一講咗出嚟咧，咁可能連日本人佢自己都未必知道嗰啲條例係咩嚟嘅，咁佢就直情咧將嗰啲字咧就即係成條條例就喺個畫面嗰度出咗嚟，咁就啲字咧係會遮住咗畫面嘅，但係佢個畫面係繼續影住啲人啊嗰啲嘢咁樣一路出咯。 即係一講到23條，咁後面有23條。 係啦，係啦，係啦，就成條條例咁樣寫曬出嚟。 冇錯，都係咁啊，咁啊明啲啦，大家 係嘛？係啊，係啊。 嗯，咁所以變咗呢個咁嘅風格係咪真係一般大家會好慣於嘅一種即係表達？咁荷里活片絕對唔會咁樣噶嘛，係咪？ 係。 係咯。咁但係你都知咧，你睇開啊 ，Eva 啲嘢知道成日咁玩字啊。 係啊，係啊。 玩得唔多添啦，今次呢套。 唔多，佢頂多都係再出多有一個係幾多個鐘之後咁樣出一出。呢、這、一個同埋啱啱講個條例係呢兩度有玩啫嘛，其他都冇。 好啦，咁呢套戲係咪充滿呢個 Eva 嘅影子咧？要講下呢樣嘢。 係啊，好多啊。 數下數嚟啊，數嚟啊，有啲咩？即音樂就一定啦，嗰只咚咚咚。 係啊，出咗兩次添啊，一個 walk 版添。 哦，係啦，嗰個音樂咧，咁好明顯係啦，呢個仲有咧。 係啊，我睇翻都係同一個作曲家。係， 梗係啦。係 啊，臨尾嗰個又數翻出嚟。 班底差唔多翻咗嚟，係啊。 係啊。 咁啊， 啲咩摩砂雪啊嗰啲嘢，基本上都齊曬。 唔止啊，仲有第二啲人都 join in 啊！阿 Dan 话边个做嗰啲机械设计话？ 出渊宇啊！ 出渊宇设计乜嘢？ 特殊车辆部队咧，即系灌佢，灌佢饮嘢嗰堆车就系，即系呢个出渊宇设计嘅。咁啊，所以咧嗰啲玩具迷啊，玩具迷真系留意下啊！嗰啲车啊，真系。 即係喺現實嘅車裏面去做改裝嗰樣嘢，即係唔係話設計架即係嗰啲超兵器嗰種嘅。 係啦，即係都有啲唔同嘅，但係咧你又發覺，咦好似普通車咁嘅喎，但係又唔同嘅咁樣。 改裝過係啦，冇錯。咁喺啲細位度玩嗰啲設計嚇。 嗯。 咁啊，數下啲咩 Eva 嘅？ 仲有咧嗰啲。 坦克車都開跑咧，雖然就未至於 Alpha 咁樣排排企 A 一步貼一步咁樣墮棒咁樣去，但係咧嗰樣嘢其實都似嘅，不過佢就拉咗個大 Y shot 咁樣。想影住就隻嘢係咁中招咁囉。 有冇企咗隻唔知海鷗定咩喺個炮管度跟住一飛走跟住開炮呢樣嘢？ 咁又好似冇喎。 有冇抌爛個地下震爆呢、這個呢、這個電話亭呀？ 有震爆嘢啦，但係 係咁爆 嘅。即 係 電話亭又唔知呀。 唔係用電話亭跟住呀咁樣。 咁同埋嗰啲直升機呢又係係咁放飛彈啦，不過未至於 Alpha 嗰啲一係咁熟咁樣囉，但係都係睇住係咁射㗎啦。 唔係阿帕奇直升機嗰隻。 係呀係呀。 佢又似係格林機炮或者火神炮嗰種啊。 係呀。 嗰種。咁 啊我又想講喎，即係另一個吸引我的地方呢係即係究竟哥斯拉啲皮有幾硬呢，其實都冇人知㗎嘛。咁佢呢佢有一個場面就喺度抌掟蛋落去㗎。即係或者即係用火神炮 穿甲蛋佢話㗎嘛。 係啦。即係佢一落好啊叮一聲又冇事呢，即係我唔知係咪 Alpha 嘢啦，但係我覺得呢即係我覺得哥斯拉真係刀槍不入嘅，真係你唔灌佢嘢飲嘅都未必。即核彈都射唔射唔死咁樣嘅，真係會覺得係。 嗱核彈就照計都唔會死嘅，因為佢吸核彈。 係咯。 佢今次呢個設定就未必有呢個85年嗰個版本咁咧，佢可以即令到成個災難唔發生，因為嗰個佢嗰個直情掟咗啦，85年嗰、那個即嗰個版本，咁掟咗哥斯拉吸曬所有嘅即所有嘅核能，所以救翻東京㗎嘛，反而係。咁佢呢度嘅話，如果係真係俾佢。真係聯合國掟核彈呢，就可能哥斯拉又唔死，但係呢成個即係東京陪葬，即係但係哥斯拉唔死喎，即係可能佢吸完你核能就變咗 Alpha 你即刻走咁 樣，唔係走呀，進化成功呀，反而 有個 Alpha 走即刻去第二度 呀，嗰個火就行返出嚟，有 Alpha 機器 可能生對翼出嚟都唔出奇呀， 生個光之翼，跟住只係影個地球嘅，就好大嘅翼咁伸起，跟住第三次衝擊開始完場，我係咁， 係啊， 跟住又好快又過咗14年，係嘛，爆曬粗啊！大家係嘛， 幾咁犀利啊？ 咁啊，當然唔會咁發生啦，因為佢最後嗰場都你都見到佢最尾影一影嗰度，其實啲人都話其實哥斯拉係應該係未死嘅，咁只不過佢係即係你減慢咗個進化速度咁啊。新年嗰下最尾嗰幕影到乜嘢？ 最尾嗰幕咧就影到一啲其實。有啲似呢啲進化到去類似人類咁樣嘅嘢嘅，但係就已經燒到啲皮包骨咁嘅款，咁但係佢嗰個幕其實就好快嘅，如果你係唔係睇得咁清楚嘅話，你都唔知道做乜嘅。 你話其實有啲似 Alpha Q 最尾嗰度㗎嘛。 係啦係啦，有啲似 Alpha Q 呢，佢臨尾最後一場打嗰陣時咧，咁啊有好多嗰啲話進化失敗嗰啲人咧，就咁樣一個即係好多類似 Alpha 樣咁嘅嘢，但係就灰色咁樣一嚿二嚿咁喺曬喺度，唔知做咩嘅。 類似咁啊。 嗯，係啦，就係有啲似咁樣咁搭埋一嚿咁咯。 係，佢唔係得一隻嘅喎，後屘。 係啊係啊，有幾隻咁樣啊。 咁啊，當然一閃啊即逝，咁呢個就。我諗啊，即係叫大家睇下一套啦 ,ok, 咁下一套就 Alpha 嘅 ,ok, 咁啦 ,ok, 咁啊所以其實佢即係暗示其實佢都係完整嘅進化最尾就變成人呢樣嘢啦，咁啊咁原來哥斯拉都未係終極啦，如果咁講嘅。同埋佢呢隻叫做哥斯拉都係佢哋安個名俾佢咋嘛，咁其實呢陣咪真係哥斯拉呢，咁即係吓即係佢哋咁叫啫，即係仲有美國佬改嘛，嗱呢個名 係喎係喎。 最奇係咁嘛。即係唔係日本佬改，美國佬安俾佢嘅呢個名字。係 啊， 日本佬跟佢嘅啫，即係夾硬譯做漢字，唔意羅啊。 係啊。 咁啊，好啦，咁啊，仲有啲咩 Alpha 位咧？你話呢個石田里美啊，落機嗰陣係點樣嘅咧？ 哦，佢就有件紅色嘅褸嘅，我覺得咁，但係佢就都冇講過話嗰件嘢喺邊度嚟嘅，好似。 佢 話趕唔切換衫啊，係去完 party 咁就走過嚟， 係咯，係咯。你話佢件褸就唔係鮮紅嘅，咁就 未至於鮮紅色，咁就暗紅色嘅。 咁啊，關 Alpha 咩事？ 咁啊， 有啲似美麗小姐又係咁樣，成日著住嗰件褸咁咯。 系咯，佢讲嘢系咪都有啲咁样嘅？ 都有啲啊，系嘅，即系对住啲大人物又系，都照样吓，佢用佢嘅方法嚟讲啊，咁样样，即系唔会同你客气啊咁咯。 嗯。咁那个行动系咪佢谂出嚟咧？最尾嗰个作战方式？ 应该就唔系佢谂嘅， 唉，唔系佢谂， 嗰个系嗰几个科学家即系加埋一齐谂， 即系佢唔系 谂嘅嘢，系啦， 冇继续做呢个作战部长呢个位啊，咁佢又 但系佢都成日喺度倾嘅，即系喺度讲啲嘢嘅， 咁仲有啲咩 Eva 位咧？又唔系有两个角色成日喺度讲嗰啲数据嗰两个喺度讲啊？ 系啊，咁啊。其实我谂深一层咧，嗰、那个唔系似凌波丽，有啲似嗰个女仔就有啲似嗰个成日同阿赤木咧倾偈咁样嗰、那个，反而系。 嗰、那个叫咩话？叫咩名话？即系中意阿赤木博士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嗰、那个叫咩话？ 即系成几个名？ 唔记得叫咩啦，即系其中一个嗰啲通信员咁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我唔记得叫咩添，是但啦，嗰、那个女啦。 嗯。 哦，咁另外嗰條友咧，仲有個阿叔嗰個咧。 另外有個阿叔咧，就個樣就不修邊幅嗰啲咁嘅大叔咁啦，又白曬，唔係又光頭啊，又白曬頭髮啊，成面須啊，好似成啊日淨係對住啲數據唔沖涼咁嗰啲人啦、 啊。咁佢又冇喎 ，Eva 冇咁嘅角色喎、 啊。呢、這個 Eva 冇咁嘅角色，不過佢嗰、那個佢都好犀利啊！基本上好多嘢咧都系佢谂到出嚟，同埋佢发现到嘅。 哦，咁样 ，OK。 系啊。 哦，即系有啲咁嘅重要人物，因为要等佢去讲一啲原理。 佢直情连最嬲尾谂到点样，即系咩？你话嗰折纸嗰度，其实都系佢谂到出嚟嘅。即系因为佢就见到那个。一開波佢阿石人李美其實就話揾嗰個科學家嘅過嚟，咁嗰個科學家其實應該就話佢一開波就跳船死咗嘅，即係跳海應該話。 死咗啦，嗰個人。 係啦，咁就話留低咗啲資料，咁佢嗰個個資料嗰度就好似話咩隨便你點做啦咁樣嘅，就死咗一句咁嘅嘢，咁同埋就留低咗一紙殼。咁佢就見到隻紙殼，就後尾就先諗到話，哦，原來就應該要將嗰份嘢接埋咁樣先至睇到，咁類似咁啦。 即係其實 佢講得好鬼複雜嘅。 個牽成。 係啦，係啦，係啦。 哦，即係嗰個科學家都有留低到個解決方法，不過你睇得明咁樣。 係啊。 哦 ，OK。嗯。 但係都要揾法改超級電腦整先咯。 是啊，佢自己日本自己搞都话搞唔掂。 啊，要跟住 之后又用咗后面好多手段啦、 啊。嗯， 系咯。唔系佢有段咧，又影个法国超级电脑女主管就话唔紧要啦，我哋帮佢啦，我哋唔怕泄漏秘密噶。即系而家帮，即系你帮日本先至紧要啊，咁样咧。即系我话唔知点解佢咁即系咁赞呢个啊，法国人，法国嗰方面啲人啦、啊，系咪？话佢哋好守望相助嘅咁样，有啲咁嘅场面咯。 系。 哦，佢话嗰个名系嚟自呢个科学家噶嘛？啲咩木吾郎咯，叫做即系你话跳咗海嗰个。 哦。咁同埋佢都好似成日讲俄罗斯嗰边咧，又话佢哋地下你搞唔掂就。哦，会点点点啊之类咁样啦，佢有提过几下嘅，不过就唔算好重嘅。 冧埋中国添，至于中国同俄罗斯咧，一定想你死，想我哋日本死咁样讲啦。咁 啊，系， 即梗系冧埋中国咁样喎。 不过都唔系好重，咁就都系两句交代咗噶啦。 系咯。 反而美国就系讲得最多咯。 哦，原來佢日文原本咧，佢最尾嗰個作戰名直情叫做八旗大蛇作戰噶，佢係中文咁樣譯啫。 我八旗大蛇啊， 原來 直接寫都， 原來寫明啊，你中文唔知做乜鬼，譯咗做， 係咯，點解要譯做即係走吞唔知乜鬼鬼？ 紅蛇啊，原來叫紅蛇走， 紅蛇走， 好怪啊，大佬，係咯。佢怕佢驚你唔知咩叫八旗大蛇啊，調翻轉。 你話叫咩話？ 紅蛇走啊！ 红蛇走啊！嗯，嗰个系蛇字嘅，唔系我系个魔字 啫 喎。 唔知啊，算啦，咁啊香港作嘅咧，话知佢啊，系咯，佢中意叫乜都得，系啦。 其 实原本个作字名直情叫做八旗大蛇啊，大佬，你仲要等我哋估翻出嚟，真系大镬啊，真系。啊，好彩估中嘅。 哦， 估中咗啊 ，OK， 啊真系八旗大蛇啊 ，OK。 咁啊，咁就話俾啦。我記得係個男主角提議改呢個名嘅，佢原本係有另一個名嘅，但係後尾佢就話：，誒嗰個名啊，好似唔係幾好咁樣。 哥斯拉大作戰啊嘛。 係係啊係啊係啊。 就揾佢哥斯拉大作戰咯。 O K。咁有乜嘢？仲有冇啲正嘢可以講？ 啊，就有少少似 Eva 位嘅，就係佢開會嗰陣時咧，有啲角度咧，咧都同 Eva 佢哋班人開會嗰陣時咧差唔多嘅，不過就未必一樣。 即係同阿 Sally 班友開會嗰啲。 係啊係啊， 不過就冇神主牌嘅，呢個真係真人嚟嘅。 似佢哋咧五個人嗰陣時咧，即係阿定思玲坐中間咁樣，其他人就留一二三四咁樣，等喺側邊即係咁樣坐喺度傾偈。我唔記得咗佢嗰陣時開咩會啦，咁嗰陣時嗰、那個有個類似咁樣嘅 shot 咯，係都係咁樣影住兩個啊官員飲兩支麥咁樣，喺度講。 你話爭啲煙灰盅啊？你話？ 哦，嗰、那個就係啊，又啲陸軍啊、海軍啊、空軍嗰啲咧，即係。 應該一拍海個煙灰盅彈一彈。 咁都打佢唔死咁樣。 冇咗呢啲啊！ 係啊。 唔係可能因為動畫咧要強調佢拍台嗰個力先加呢一樣嘢，可能日真人睇唔使睇 feel 到啊，可能咁啊，唔使專登。 不過佢呢套又完全都冇乜食煙鏡頭嗰啲人。 哦。 係啦，所以咧日本政府幾用啊？幾用正面係咪？哇，正能量幾犀利。 OK， 咁啊。好啦，咁你話成瓜咩二百幾三十幾個即係演員啊，咁樣名演員啊，名好多人喎、啊，咁樣但係佢都話睇唔到㗎嘛，啲人出一出咁啊。 就算有都唔係好過眼囉。 係咯，前田敦子已經過眼㗎啦，算係嘛。 吓係邊啊？ 咪有，即係初頭走難啊，唔係咯。 我就真係冇留意得到咁多啦。 咁因為德英唔係見到咩？ 我睇到字幕見到啫。即係你問我，其實我都唔知邊個㗎。 阿北斗話見到啊，嗰個走難嗰個嘛，嗰啲嘢。 我走難 嗰個。冇對白嘅，哦冇啊，係咯，可能行過後面嗰個仲大聲添。 可能係啊，真係你，唔係佢最弊咧，佢成套戲咧又唔講啲受災嗰啲人嗰啲。佢啲對白都冇句咁樣， 佢好 一就 好爛嘅，就係走難。 係啦，影住啲人走難啊，或者喺個避難所嗰度咁樣，咁啊好少佢哋會講嘢嘅，基本上。 係咯，咁你連定格嘅時間望佢哋都冇咯，咁想佢哋出個場都好難知㗎，係咪？即係起碼俾啲場口佢哋會出現下喺入面講兩句嘢，咁你先即係見到或者咁知道㗎嘛？依個好欠奉喎，依個。 即係可能佢日本嘅觀眾或者會認得多啲啦，始終佢哋熟悉啲係咪？ 係，係啦。 佢哋鬼識咩？咁尤其是香港觀眾，我懷疑佢唔食完李美都唔知邊個啦，咁所以就算啦 ，OK， 唔冇㗎啦，係咯。 即係我記得咧，如果你講依啲客串咧，嗰套《死人變形金剛四》，你又知道咧嗰啲所謂客串嘅港星係幾咁搶戲啦，係咪？ 黃敏德、啊。啊！邊個 話？ 仲有邊個？ 都唔 係㗎，女梁偉。 佢有個送外賣周市明咧，即係佢喺歌手嚟㗎嘛。佢就係同你打咯。 係。 即係佢咪咁出場咯，你咪知咯咁樣。但係呢度真係好低調啊。 係嘅，佢咁突然之間咁樣打，即係講到。 係啊。 其實有啲似咧，以前咧，啲。 啲鬼佬片咧讲香港咁样啊，好似香港个个人都识打咁样，想打要打咯。 个个行过都识打嘅，其实原来全香港人都好好功夫啊。咁都好嘅，系咯，等佢嚟香港嗰阵，即系礼貌啲啦，大家。 系啊， 唔系咁敢得罪，点知突然间阿婆都好打咁可以。阿婆點穴咁啊，點算啊？嗱，俾佢點穴死喎，會啱啊！睇多啲，啱睇多啲，係 OK。好咁啊，咁套戲仲咩可以講啊？嗰個喂，好多嘅其實而家冇講，我驚好多人唔知喎。咁你話哥斯拉其實有幾個形態嘅，唉、呢、這個都冇講啊，喺度講冇講。唉，咁啊，第一形態咧都仲係唔知係點嘅，到而家都未知嘅。咁啊，有一説就係其實係只不過係啲微生物，咁啊只係食咗啲呢、這個啲嗰啲放射叫咩廢料啊，即係嗰啲核廢料啊，咁啊變咗咁樣。咁有啲講法就話其實佢都係一隻已經係一隻海洋生物嚟嘅，即係啲魚嗰類嘅。OK， 係。咁但係冇呢個冇定論嘅，即係因為都冇見過啊嘛。係啊。係。咁佢哋都係吹啫，個故事入邊亦都係啲人吹啫，咁佢估啫，佢都未冇咁都唔能夠證實。咁啊講係咁講。咁啊一出現嗰只，你話好肉酸有腮有成嗰只咧，即係嗰只就已經係第二形態啦。 OK。 咁佢就話阿馬沙奇就話呢個佢話去睇過佢哋嗰啲講法就話佢今日就明話係參考自一種叫做咩啊宙腮沙咁嘅深海魚去設計嘅，咁又係死魚眼又係咁樣係啦， 即係真係咁樣嘅， 即係有啲似囉，咁但係佢成條魚嚟嘅，佢反而仲前面係有即係佢冇手嘅，但係有個鰭嘅。是啦， 佢呢度就變咗兩隻呢好似俾人斬斷咗嘅手咁樣囉，即係佢有兩支嘢嘅。 雞翼㗎嘛，唔係個衰嘅。 係呀係呀，似雞翼冇咗隻翼，即係冇得個雞腿咁囉。 冇錯。咁但係都咪總之有腳㗎。 有腳㗎。係 囉，怪怪地咁樣個樣係囉。咁呢個就有啲機遇嘅。咁再個跟住嗰個第三形態就唔知係咩啦，咁第四形態已經係嗰隻，即係其實生咗皮嘅哥斯拉咯，所謂。 哦，第三形咧係應該係佢啱啱第一次企起身嗰個樣啦。即係佢由呢、這個咁樣躝下躝下咧，之後變咗企起身咧，係啦。咁佢嗰陣時咧，隻手咧仲短過依家嘅，即係你依家咧嗰隻手就已經係長咗噶，之前嗰隻手咧就真係暴龍嗰隻手咁短嘅。 嗯， 係啊。 哦。 咁嗰個可能嗰個就係第三形態咯。之後咁佢落翻海之後再上翻嚟就變咗做呢個再巨型啲，呢、這個就叫第四咯，係嘛？ 第四形態啊。 所謂哥斯拉。咁而家佢哋好得意喎，日本咪佢係用佢登陸嗰個地方名嚟命名佢哋嘅喎。即係啲觀眾啊！ 哦，嗰只莆田，莆田啊嘛，第一隻， 嗰只叫莆田君，第二隻係咩啊？粉川君啊，咁啊哥斯拉樣嗰只係叫咩？尖倉君啊？ 哦，镰仓， 其實嗰個字讀唔係讀镰仓，我唔知咩嘢，啲人咁樣讀喎， 係咩？ 尖倉啊，唔知乜嘢，啲人咁讀，佢哋仲話咁讀字啱啊，真係算罷啦，係咯，即係所謂咩白居易定白居易嘅問題啊嘛，咁算啦，呢度佢尖倉登陸咁樣第四年，咁點解會走咗去東京㗎？做咩？ 行過囉，行過囉。 Okay. 你周圍行囉。 如果一早去咗東京，咁點部署呀？點會有部署作戰失敗俾佢入到去東京㗎？ 咁而家就總之用佢嘅登陸點嚟去命名咁啦，咁就不如將嗰隻莆田君就同呢個邊個話？ 波儿， 波儿混埋一齐，跑都相当嘅，都几 match 嘅都，系甚至乎你睇下波儿个死样咧，都系同佢， 尤其是对眼啦， 鱼眼噶嘛。 哦，你讲又好似喎，真系，而家又有啲 咁我知啦，佢第一形态咪就系波儿咯，其实。 哦， 波儿啊， 冇错， 愣住晒喎，吓，真系又愣住。 其實佢嗰啲背 又慢慢長啲手手腳腳嘅， 唔係啊，佢有手腳㗎，波兒。佢啲背鰭咪佢嗰個住頭髮咪咁嘅樣嘅咯，就係即慢慢轉移咗去背脊係咪啊？住頭髮 係波兒都係講進化 咯。係咯，係咪係咪係喎？波兒成好多好多嗰啲妹妹㗎嘛。 係咪阿波兒同啲妹妹合體變出嚟嘅？我知啦。 哇！ 明晒，哇！原来都系 即系受到辐射。 系啦，食咗奶嘢，食咗嗰啲咩话放射性嗰啲废料啊，跟住进化成哥斯拉，哇！掂啊！原来最尾都系又要致敬翻阿师傅啊，咁嘅神明啊，又要翻翻去宫崎骏嗰啲嘢度，厉害啊！ 好嘢 啊， 好嘢 啊，都系食到掂， 劲 系咯，原来有咁嘅出处啊！厉害，好咁啊！仲有咩？仲有啲咩系吓可以再食到嘅，挖到出嚟嘅？ 佢有影翻咧嗰部单轨火车个火车轨啊，即系佢尤其是系打钻石使徒嗰阵时咧，都经常性影啊嘛，嗰部单轨火车。 哦， 嗯， 都有嗰个乜嘢嘅？ 系啊，佢有。佢直情阿石原里美同个男主角咧有一场啊喺嗰条轨道隔篱倾偈嘅，咁啊直情系佢应该系搵部嗰啲航拍机啦，我唔知佢航拍机定吊车啦，咁样佢一路就吊住佢嚟影，咁就佢两个人咧就喺个角头度一直 keep 住喺度嘅，咁佢一路繼續傾啦，咁但係個鏡頭咧一路拉歪拉歪拉歪，拉到好歪，咁就見曬成條軌道嘅。 哦， 係啊，好， 即又有呢啲 ，OK， 係啦。嗱，頭先我之前已經提過啦，即係成隻哥斯拉就係試圖嘅即係集合體啦，係咪？即係就係一個生命進化嘅過程啊嘛，係咯。 嗯， 系咯，即系由微生物到海洋生物到陆地生物爬虫，跟住一路慢慢演变，最尾变成人形呢个咁嘅，即系一个咁嘅东西咁。咁啊，全部都对应啦呢啲嘢，系咯。咁啊，大家留意翻啦，即系其实有好多嘢嘅。啊，咁啊，马修奇仲发现一样嘢犀利啊，就系佢最尾冧嗰个大厦，如果我冇搞错嘅意思系，即系最尾喺啲东京车站前边啊嘛，系咪啊？ 嗯哼，系 冧嗰个大厦，其实大厦而家系未起。 哦， 原来将会落成要去到2027年，咁即系有啲人就话咧，咦？咁即系话而家佢呢个故事讲紧起码2027年之后嘅，即系其实未来嚟嘅。 哦 ，OK。 现代嚟嘅咁样，咁啊唔知啦，当然未必一定嘅，咁佢有时可能系咪呢个公司有俾钱啊？ 俾钱踩冧佢。 哇，咁唔系咁重，喂，踩冧佢系光荣嚟噶，大佬，怪兽片。你唔好以為係侮辱啊！呢啲被侮辱嘅感覺，只係啲玻璃心嘅中國人先會覺得嘅啫。 係啊， 即係人哋就係反而可以有資格俾，即係喺佢裏邊成為一個重要場景啊！即係例如即係白一炮俾外星人要飛碟打爆，其實喂大佬鬼佬眼中呢啲好嘢先會發生㗎。即係嗰個 building 要有象徵性啊！如果唔係我打你嗰個 building 啊，係咪先？做乜鬼嘢King Kong爬唔爬帝座大啊？爬帝國啊？即係其實就係因為你嗰座大係有意義啊嘛。咁即係好多人都係爭取就係、是、喂，我呢座大雖然未起或者起咗乜都好，喂，我寧願你打爆佢啊！哇，等大家記得啊，故事啫，有咩所謂係嘛？咁啊就喺呢、這個係啦，呢、這個東京站前面呢、這個日本橋嗰個嘅出口前面嘅呢、這個係啦。其實佢係將而家嘅。好幾等大廈重新去再開發嘅一個計劃嚟，即係而家係咪都叫日本 building 咩朝日生命咩大手丁 building 咁好幾個啦，係咁就重新再組成一個新嘅一個玻璃幕牆嘅，咁但係有曬樣嘅曬成啊，即係其實係有曬外觀嘅設計咁，咁所以佢就係用翻呢樣嘢嚟玩嘅，係啦，咁所以就有根有據喎，好多嘢都係就唔係亂吹。咁啊，即係如果可能你係當地人，的確有好多嘢可以去即係去 dap 啊，事實上。 係 咯。係。咁啊，但係你唔係嘅話咧，咁當然就冇咁過癮啦，係咪？ 係。 係啦。 好。 咁啊，咁啊好啦，咁既然講到呢個大量嘅即係呢啲嘅唔同嘅會社嘅投入啦，300多個演員嘅即係投入啦，咁最大嘅投入應該係。自衛隊啊，係咁自衛隊啊，成海陸空三軍，哇！呢、這個其實係 一 個軍演啊。咁去到成喺有啲，我諗超越啊，當年變形金剛咧，即係呢個美軍去即係去支援拍攝啦。咁嗰時都係出呢、這個係咪啊？即、就、係、是、海軍啫，都叫做係咪？ 我諗應該都真係超越曬囉。 佢今次海陸空三， 海陸空真係係 呀， 對，好多都近佢嚟拍攝。 喂，竟然有隻B2 轟炸機喎，嗰隻到底係入即係入軍、 美國嘅，美軍嘅， 美 國嘅，係呀，講到明美軍， 講到明美軍 ,ok, 係 呀、 哦、 所以咪俾人俾哥斯拉殘殺囉，俾佢全彈發射殘殺咗啊！ 哦，即係呢堆， 即係 有啲唔係日軍嘅 ，OK。 係啊，日軍嗰啲冇爛過㗎，冇可能冇死過， 唔 係即係冇俾人撞過啊！你記住，買架車，我俾到啲坦克車都冇， 一砸 都係。 哦，咁嗰啲 但係俾條橋砸啫喎，冇俾佢踩扁喎。 咁嗰啲遠程攻擊佢應該冇，未必有事啦。即係意思即係埋去打都瀨嘢嘅，係咯。 係啊，即係佢講到 B2 嗰啲先激嬲佢嘛，你哋嗰啲咁嘅。子彈都射唔爛，我唔睬你，哥斯拉唔睬你，即係佢 B2 嗰啲轟炸嗰啲射人導彈好重㗎嘛， 佢 有 咁講。 喂，原來美軍有份協助 啊， 唔係講笑啊，嗰啲唔係紀錄片嚟喎，嗰啲軍機都真係美軍攞出嚟發過。 哇， 咁 啊， 都好犀利啦，如果真係真嘅話， 啊真啊，係啊，真啊，睇到啦，睇到啦，真啊。 我都以為是模型嚟嘅咋，因 為 佢黑貓貓喎。 我以為淨係自衛隊，原來美軍都有啊！大佬今次， 美軍都有啊，咁啊犀利喎！ 真係勁啊！喂，仲唔係聯合軍演，都係遠勝聯合軍演，因為咧我又唔係真係去你南海，我拍戲啫。但係呢套戲你會睇㗎嘛？其實 exactly 根本係一個軍演嚟嘅，不過就 不過咧， 遠勝嘅 嗰啲 B 二咧。佢就遠鏡同埋即係你見唔到呢佢喺個城市上面飛乜仔嘅，即係好少鏡頭喺係咁樣嘅。咁同埋佢掉咗嗰兩嘢穿我唔知佢嗰隻叫咩彈啦，但係即係有啲可能係佢成日話呢用嚟炸拉登呢嗰啲轉落地底爆嗰啲我諗係嗰啲。佢掉咗嗰兩粒呢就都打到哥斯拉係佢真係穿咗嘅。 喔係呀穿到嘅。 係呀你呀出血喎。喔 即 係紅色喎啲血。 色嘅啲血。 紅色喎我記得好似。 紅色血嘅原來。我第一次見。 即係好似灑水咁噴出嚟佢當然啦係咪。 阿咩拿呢就有流過係綠色嘅。 OK。 係啦哥斯拉我之前好似都從未見過佢流過血過。紅色嘅原來。OK。嗱，哇！我睇個 list 真係長到我真係嚇死啊！大佬自衛隊出動嘅，即係嘅所有嘅軍 單位 啊，我啊出現過啲嘢，但美軍就唔係咁多嘅，但係即係有咧，有部分咧，啲航母啊啲都有啦，即係又係華須河嗰堆咯，即係其實美軍唔係專登過嚟嘅，咁啊華須河有駐軍，即係得閒都揾啲靚妹就係旗嗰班啊， 各位， 喂， 聽到，係啱啱窒咗一窒，聽到，係。 咁啊，繼續講落去啦。依做咩無端端講啲軍備？咁當然一嚟呢啲好好睇啦。咁即係其實你阿張壽明班人 係好精彩， 係軍事宅嚟嘅。OK， 佢根本就呢啲先係要顯示嘅嘢。咁佢不斷 show off 呢堆嘢。咁啊，咁所以佢好似將個首相搞到啊，係咪首相叫咩啊？佢叫咩嘅總理啊？ 總理係 傻佬咁。咁即係咪佢即係刻意即係講即係貶低安倍晉三？我唔知。咁但係好明顯咧。咁樣嘅軍力嘅協助嘅情況呢會唔會呀、啊、其實背後都係有政治嘅即係唔使問呀應該都係呀即係想 show off 點解呢咁其實可能就要配合而家安倍晉三嚟緊想改憲呀 係呀啲喎犀利呀 我想將呢個戰後嘅和平憲章呀就撤取 嗯 即係所謂永遠放棄即係用呢個軍力去即係侵略呀 咁大隻係點樣㗎其實 咪即係唔會發動戰爭囉唔會再用 哦 ,ok, 嗯即係一路其實一路都唔會㗎咁樣點解 唔會用呢個軍力去解決呢個國際時端囉即係佢係大概係咁嘅意思啦係囉咁只有自衛隊咁永遠都係自衛隊咁囉咁而家甚至佢哋想連自衛隊呢樣嘢都唔係咁啦嘛即係有返入軍呢樣嘢嘛恢復返係啦咁變咗呢件事呢咁其實咁要講埋啦咁同之前我提過啦日皇即係退位有咩關事呀係咪先咁原來呢根據呢、這個即係啲 timing 好啱嘅嘅嘅日皇呢即係天皇日本天皇就其實係終生制嘅就即係話佢做到死先到下一個嘅 ,ok, 咁而家佢就 就話日來突然間就話佢想生前就退位啦，咁呢個就要原來要改憲先得喎。咁表面上就佢就為咗平息兩個仔即係爭奪啦，即係唔想佢哋兩兄弟爭做下一個日王。咁依點解會有爭？咁唔係一定有大仔順延，即係繼有排名㗎嘛，係咪先？你嗰啲邊個繼承有一二三四㗎嘛，咁唔冇得爭㗎。除非佢瓜咗或者佢自己唔做嘅啫。咁佢冇得執，唔係原來佢大仔咧就生一個女冇啦。咁但佢二仔咧係咁追，就追，終於俾佢追到個細仔。咁就二仔就反而有個小嘅皇孫。咁即係話咧，你如果你俾個嗰個大仔繼位咧，咁點算咧？咁佢就話女性係唔可以繼承做天王嘅。佢哋話雖然啲國民好想啊，佢哋永遠都想有千年女王啊、阿卑尼夫啊啲咁嘅嘢出現啦，係咪先？咁而家嘅係咪愛子公主啊？嗰、那個叫做係嘛？好似都係14歲嘅啫嘛，咁佢係最啱啦，係咪？不過你到佢做嘅啫，阿毛啦，我同呢邊。 係啊 ，OK， 冇幻想啦。咁啊，所以 同我爭啲喎。 國民幻想嚟嘅啫，呢啲，因為而家唔係佢繼位啊嘛，佢老豆繼位嘅喎，咁佢老豆再俾佢阿婆啦，應該到時，就算係改憲做女王可以繼承咯，咁但係就唔會嘅，佢哋話呢樣嘢又要改憲啦，就算係都，咁所以佢就話咧，嗰個，但係咧而一個二仔咧。都話贊成改憲喎、 哦，咁樣 點解咧？咁原來佢就話佢可能退一步海闊天空，因為佢改得咁樣，即係話咧隨時可以有禪讓嘅可能嘅，係即係可能佢嘅哥做咁上下咯。咁你唔讓俾個細佬，都讓俾阿細佬個仔啊？咁你冇仔啊嘛？係咪先啊？大哥係咁天王又佢哋似乎唔會改話女性可以繼承呢樣嘢㗎啦。佢哋諗都冇諗過，係啦。但係英國已經改咗啦噃， 係咯。 是啦，英國已經好先進地呢將皇室英國就不嬲可以嘅，如果唔係就唔會有英女王啦，但係佢係講一個順個排名呢就排晒啲男丁至排女丁咁樣，咁而家呢好啦，男女平等喎，就真係 大家邊個出世先， 冇錯，如果係大家姐出世先咁就女王啦，唔使講㗎啦，即係唔係要等你其他唔做至到個家姐掉返轉頭就唔係嘅，咁即係以後英國就咁樣玩。咁但係日本就似乎冇諗過即係女性繼承呢樣嘢喎，又由兩個味道都冇話改呢樣嘢，好奇怪，係啊，咁仲係喺度煩緊有冇男丁，咁所以呢、這個但係你咁聽，哇呢啲咩鬼嘢㗎？咁似啲無線電視劇嘅位大佬，交好月圓日本版啊大佬，咁其實就呢啲係吹水，咁有啲比較資深嘅即係傳媒人啦、啊、或者報人啦、啊，即係話佢嗰啲係點講，應該係專業係同皇室去做訪問嘅嗰啲人。再加埋嗰位咧，就係天王以前嘅同學添，咁佢就應該好熟悉同埋好了解。佢就話唔係咁簡單，哥斯拉唔使講喺呢度，而家嚟了啦。佢話咧，原來就係佢想諗辦法去阻止安倍晉三咧，去即係就係、是、去將呢、這個話要廢除呢個和平憲章呢樣嘢去實滅。咁因為咧，如果呢一刻要國會要討論天王。即係可唔可以生前退位呢個問題呢，咁呢樣嘢起碼拖你一年半載兩年三兩年都唔奇，咁三兩年後啦，可能安倍晉三都又再選啦，咪即係意思即係嗰邊啊總理都再選或者點，咁到時又未必係呢個情況㗎嘛，雖然佢冇辦法阻止佢，因為呢如果佢話佢呢一刻俾佢擺上台呀，好大機會會通過，因為而家話咩有七成呀佢啲人，即係話呢日本真係會有返皇軍呀，咁而家反而呢而家個天王係非常唔想見到，係呀就係咁啦，咁同哥斯拉有冇關係呢？今次套戲，今次套戲呢就似乎係好似就係、是、點解即係自衛隊呀、啊、或者美軍未咁配合，都似乎係有啲想彰顯下呢啲嘢，咁係咪對咗配合呀安倍晉三想修憲嘅呢樣嘢呢，咁樣咁所以呢套戲呢除咗話過咗去嘅311嘅問題，咁過咗去啦，亦都唔好唔關我哋事，係咪，咁但係如果嚟緊日本將會有返佢自己嘅軍隊，唔知又大家覺唔覺得唔關你事 咧？咁係一定關啦， 一定關啦，同全世界都有關係啦。OK， 咁呢個又係佢哋嗰啲軍國主義再次抬頭嘅一個戰兆啦。OK， 咁冇人想見到嘅其實，咁我又唔知點解美國佬又好似唔覺得問題咁喎。咁最奇怪係咁， 冇問題。佢諗住可以制衡下中國咩都制啦，係咪？ 咁到 即係揾啲嘢。 啊，加强。 即系佢觉得日本又永远系美国个契弟嘅，会肯做。佢真系好天真咯，系咯。咁总之 anyway 啦，系咯，可能喺呢一刻就咁样分，即系权衡轻重，觉得咁好啲啦。可能佢话都唔奇啦 ，OK。咁同埋当然一个总统唔同嘅谂法，系咯。可能你俾阿 Donald Trump 做，佢又唔同谂；希拉里做又唔同谂法。而家系啊，奥巴马咪又觉得 OK 嘅，系咪先？未查到都 OK 嘅咁样。喂 ，anyway， 咁啊真系国际局势咧，就睇落真系好危险。OK， 咁呢个哥斯拉咧就似乎有少少端倪，睇到啲系啦，2027年嘅先起咗个大厦，咁到咗2027年系咪即系暗示个末日咧？我哋都啊咁啊，大家睇啊 ，OK， 咁啊。少少同佢個社會嘅關係講少少 ，OK？ 唔係，因為你知日本佢哋好鬼興㗎啦， 係啦， 啲 A 法都講呢啲係嘛？啊， 即係套戲咧，我都想講一套戲咧，真係省到呢個自衛隊啊，好靚啊，省到招牌省得好靚嘅， 冇錯。 我哋淨係救人嘅，我哋唔去打仗嘅，咁樣講，即係你話講得咁出面啊，你真係。你真係想唔話佢專銷自衛隊唔得啦，係咪？ 哦，佢仲 係做好嘢。 一開波嗰陣時候，啊，見到話有兩個阿公阿婆啊喺度經過， 啊，依個係 佢就即刻話：，哎，唔得唔得，我哋嚇，啊，人唔可以咁樣樣對住市民開槍嘅咁樣。 潤埋啊，潤埋啊，梁振英用埋呢句係嘛？ 係。 係嘛？唔可以對市民啊開槍啊！咁你信唔信啦，如果你自衛隊終於變返做皇軍嘅時候，你覺得會唔會開槍呢？咁樣佢對佢啲市民就未必，當然啦，對我哋會咁啊，知啦，大家想唔想見到就大家決定啦。 OK， 或者你又可以去學阿孫中山咁呢，又靠攏日本再侵華，咁就推返你想推返嘅政權嘅，係咪？當時係清朝啦，而家係咩唔知啦，係囉，或者到時係咩唔知啦，到時可以係另一個帝國或者外星人㗎嘛，係咪？我唔講啦。咁啊睇下啦，係啦，咁啊好戲就嚟緊嘅呢樣嘢，喺現實上我講。咁啊睇戲睇到戲嗰陣， 多啲留意啦。 可以扯到去好多即係社會議題，原來都又未必話係淨係打下怪獸。咁佢表面上係打下怪獸，後面可以 dead 下 ，OK？ 因為上次嘅宇宙戰艦大和號一系列嘅嘢咧，好明顯係有即係政治勢力喺後面幫啊西崎二展，其實先攞得翻個版權嘅。亦都有出錢拍，咁嗰個就明曬㗎喇，唔係估嘅 ,ok? 今次呢個自衛隊甚至美軍咁落力去幫呢套戲去拍攝呢，咁係唔係背後又係有啲 agenda， 就而家就冇人可以證實，但大家可以諗一諗囉，係啦。咁而搞到連日皇要出退位呢招嚟去即係去同佢咁樣嚟去對抗咁樣 ,ok? 咁呢一嘢仲精彩過睇哥斯拉呀，真係。系啦，大家就唔好見到阿安倍晋三扮埋 Mario 咁親民，係嘛？就喺度出現，你就覺得哇，好 nice 啊！佢咁樣，你再諗真啲，大家再諗真啲。咁原來 Mario 背後就係軍國主義，咁樣真係好可惜啦。仲有叮當啦，仲有呢個話足球小將啦，原來通通都係 back up 佢咁樣搞到而家。係 啊。 OK， 咁啊，大家睇係啦，睇戲睇呢啲戲嘅時候，原來後邊有啲嘢諗下嘅，仲可以多少少。OK， 咁啊。希望帶到啲多啲嘢俾大家啦，係啦，諗多啲啦，就唔係淨係打怪獸咁啦，係咯，唔係咁簡單嘅。OK， 好，咁你想再補充？粗粗講過啦，我算做係啦，詳細就驚大家悶嘅，再詳細啲係啦。唔係大家去聽詳細去聽嗰啲，即係真係講翻啲日本政治啊嗰方面嗰啲專題少少嗰啲嘅節目啦。OK， 係啦。 系啦，啊，我快啲讲少少啦，你突然咁沉重，我讲得轻松啲先啦。咁如果即系睇完套戏，你又真系想亲身想试下哥斯拉几咁犀利咧，又真系有只近排咧，佢哋又配合埋有只新，即系都唔系新嘅，即系有只 game 系啦，就叫EDF 啊，即系地球防卫队。咁聽聞呢這隻呢就乜平台有嘅，即係總之夠幾年連 PSP 啊呢啲咁舊啊手提機啊、 都玩到， 即係都有嘅，即係而家電腦都有啦。咁佢有咩特點呢？就係、是、即係其實一隻第三身射擊遊戲嚟嘅。咁咩特點呢？就嗰啲人呢就專打啲嗰啲科幻片好興嗰啲怪獸咧，螞蟻會變大嗰啲咧，即係幾倍大嘅螞蟻啦，咁啊超級外星人啦咁樣， 咁啊，當然啦，如果咁講，梗係連哥斯拉都會出現啦，咁樣。 唔似啊！ 咁你啊，你 真係哥斯拉。 即係只驚，我只驚特點就係啲比例好，即係配合翻啲比例嘅。 哦哦哦。 咁你會發覺哥斯拉幾咁犀利咧？ 嗰只真係哥斯拉嚟嘅。 咁老實講，佢個樣就梗係山寨啦，但係佢啲 嘢 啊嚇，佢啲撲擊，仲有識放死光喎，又係用口放死光喎，真係 有隻類似嘅嘢啦。 係啦，冇錯啦，咁你就即係可以親身感受一下，或者你試下點痛宰哥斯拉，就依隻 game 咧就可以俾你十足嘅滿足嘅，肯定有，即係你唔使揾啦，係咪？咁就佢嘅場景咧，全部都係喺呢個日本嘅喎。即係你一定，你如果去過日本，你係認到㗎啦，秋葉原又有啊， 即係 大阪又有啊，即係老實講，你如果真係嚇，即係特別有即係正所謂啦，有親切感喎，真係。 即係呢個就充滿呢個特攝片嘅感覺，就比佢以往舊嗰啲版本好啊。 哦，咁舊嘅版本就其實一路都係加新怪獸咁樣嘅啫，咁咯。即係其實呢個新版本係我睇過都係一啲即係嗰啲判定調整啊，即係啲角色嗰啲平衡調整， 哦、 即係玩嗰時候更即係更加要大家合作嗰啲嘢嚟嘅。咁咧，咁、 嗯 哦、而且就連最後都即係個人電腦都出埋呢個版本， 哦、 所以咧就推介俾人啦，係咪？即係正所謂啦，成間間屋企都梗有架電腦嘅咁樣，咁佢都唔會好低嘅。嗯即係我意思佢部機又唔使門檻好高都玩到嘅，咁可以試下咁樣 囉。但係好似之前我見過有一隻係叫咩巨影咩唔知咩之街道定咩咁有鹹蛋超人添喎，嗰個係咩嚟嘅呢？係咪有另一隻 game 嚟嘅呢？阿新你知唔知 呢？呢個我都唔知喎。 唔知呀 ,ok。 咁其實以前都出過嘅，不過呢老實講啊出得就基本上是廢 game 嚟嘅，真係即係好爛嘅，基本上即係只係依隻咧，即係依隻咧就即係到而家啲人都好愛戴嘅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有話唔奇喎、哦。不過你都知啦，如果嗰隻 game 唔好玩嘅咁樣，就即係冇意思啦。出咗仲搞到你唔想睇哥斯拉，即係譬如咁樣咧，咁都有可能。咁依隻就唔會噶啦，依隻係相輔相成嘅，係咪？即係。 Okay. 即係，但你唔好以為俾哥斯拉踩腳會扁咗，係唔會嘅，扣少少能源嘅啫。 唔係啩？ 呢只鏡係梗係啦，如果唔係點可以血肉之軀對抗呢？即係佢咧又無雙式打法㗎嘛。嗰啲蟻啊夠大隻啦，成堆成排成千上萬咁走出嚟喎咁樣。 即 係咁你唔係超人肉體啊？點打低佢咧？ 即 係 個主角都唔係正常人啦，如果咁講已經。 係啊，咁中。即係其實有啲坦克啦，又有坦克啊，有嗰啲即係日本嗰啲 offer 嗰啲聲啊，即係聯絡咁樣嗰啲聲啊，哇十足十嘅真係。即係如果你中意睇嗰啲哥斯拉特攝片啊，咁啊完全啊好代入咁代入到 嘅。即係例如嗰啲冷凍光啊，或者啲咩死光啊嗰啲嘢嘅咧。 咁應該點 就？起碼佢。唔係佢有超級機械人啲，即係有隻，即係有隻 Pacific Rim 啊！即係佢新裝備嚟嘅，即係個兵種就可以 call 依啲咁嘅裝備咁。佢真係淨係用格鬥嘅啫喎，即係嗰只咁嘅咁嘅 Pacific Rim 嗰啲機械人啊！ 冇死光， 係啦，純用格鬥咯。所以大家可以啊留意一下。 好啦，咁仲有冇嘢想補充？做關於套戲嘅？ 大致上咁樣，我自己就係咯。 新年有冇想再講嘅？ 都冇乜其他特別嘢想講啦，都係咁啦。 咁其實推唔推薦或者咩朋友會啱睇咧？即係咪真係要好中意嘅啲人先好睇咧？即係一般觀眾係咪其實應該都係會覺得悶咧？ 哦，如果一般觀眾就最好你哋都係要即係嚇。聽過一下啲節目講過啊，打零針先咧，好入 去 啦。如果係嘅話就 唔入去嘅應該。 係啦，其實睇戲應該做下功課嘅，呢個真嘅，即 係。係你杯茶就睇啦 ，OK， 即係。 係啦。 真係有好強烈呢個問題，今次套戲即係睇下你冇杯係咪你杯茶嘅呢個係。唔中意嘅人真係好覺得好差嘅，真係。 係啦，仲有如果你 好就 走 入， 即係你覺得 我明嘅，係我明白嘅。 但係咧，特別如果你真係覺得。即係政府都未必咁好啊！即係梗係中間兩名依套嘢咧，就真係幫到好出面嘅啫。講到啲政府錯好到你真係估唔到咁樣嘅。即係我 我就覺得同即係而家好多戲都唔係咁㗎嘛，特別美國呢，美嗰啲西片都梗係話政府撲街嚟㗎啦，全部 都係啊，好多陰謀論嘢㗎嘛。 係咯，依度冇喎，完全即係佢哋真係好正面到你真係唔信喎，咁樣。 即係其實佢 可能都係嘅， 就勇 總方面咧， 架構勇總啲，即係咁啫。佢又唔係話衰嘅嚇，即 係咁。啊，係啦，係啦，冇、okay. 錯。 啊，今個禮拜嗰個屍殺列車，因為我哋講過嘅，因為之前係啦，咁啊聽翻我哋前幾集啦 ，OK。呢套反而因為今個禮拜係最勁嘅，最多人睇嘅，係啦。 係啦，反而呢集啦。即係又贏咗哥斯拉啦！ 咁呢個正常嘅，因為佢事實上係實在好多講啲嘢，同埋真係啱睇嘅，即係人人都啱睇嘅呢個係。 嗯， 係。睇下啦，嚇嘗試又多係咪？咁啊好，咁啊另外啦，不如介紹下下個禮拜啦，介紹啫，純粹係唔講曬係迷之時空啊，即係亦即係話咧，其實本來叫做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啊，咁我哋之前有介紹過呢個動畫㗎啦。咁啊，我啊未睇到尾啊動畫，但係咧我睇咗套戲啦。 哦、oh, ，OK， 系啦，睇一套戏啦。不过我唔系去院睇嘅，吓我啊，因为出咗碟噶啦，其实咁啊，睇日文嘅、 okay. 日文有日文字幕嘅，我就系啦。咁啊，做唔到动画版嗰个咁好嘅气氛，好可惜。咁同埋佢将 咁你啊唔系、哦，你咁讲你要注明啲、哦，你因为咧 清楚啲啦。 有啲人就话、即系我讲少少啦，有啲人话动画版咧就个气氛啊好，都同漫画好唔同喎、哦。 哦、 但 係 講到嗰啲，即係唔同在咧，男主角同大奸角嘅激情咧，就好明顯咁樣喺呢個動畫版表露無遺咁樣嘅。 哦，咁 嘅。即係你睇完你都覺得咧，咦？點解？ 嗰個阿 Sir？ 係啊，嗰阿 Sir 成日都講啊，唉，如果冇咗你啊，我都唔知點生存啊咁樣，我一定要殺到你為止咁樣，咁樣即係講得好。即係好嘻嘻啦，係咪？即係就好有呢個元素，即係漫畫又冇咁犀利嘅，的確又即係呢個動畫又走咗呢、這個即係呢個風格咯，係咪？仲有佢個埋尾都闖出咗嘅，突然，即係都冇咁鋪排嘅，即係個動畫。 但你 話係 唔係死噶嘛？你反而話動畫係 佢又冇死到，的確又就冇死到，咁佢又用。即係佢哋夾計令到佢，即係其實佢冇因為動畫版呢咁阿 Sir 呢就想推佢落樓推跌死嘅。咁最後呢原來呢就即係佢哋報曬局㗎啦，下面已經有啲藏屋接住阿主角咁樣。 喔咁樣 囉。即係講到 okay, 呢個神機妙算咁樣。 電影版唔係咁㗎，大家唔好以為穿橋啊，唔係咁㗎 ,okay? 電影版改咗又改咗有嘅，呢個係動畫有嘅。唔係咁嘅，電影版嘅結局。 Okay. Okay, 自己睇啦，今日唔穿住啦。唔係，我唔係想講個古仔唔講啊。即係話咧，佢其實因為主演嘅係藤原龍也同埋有川架純啊嘛，咁你 sell 都係 sell 佢兩個，所以咧佢嗰個喺個現代嗰個時間咧，反而係講好多嘅。 哦。 唔係佢原本咁樣咧，其實佢原本應該係講佢，即係其實佢係咩咧？佢係一個 butterfly effect 咁啦，即係其實係佢翻去佢即係個。心理時間旅行翻去小學嗰陣，咁佢就入翻去自己變翻小學生，咁去嘗試改變嗰、那個即係一個不幸嘅歷史啦，即係佢身邊嗰啲朋友死啊，俾一個神秘嘅變即係嗰個連環殺手，咁啊殺小學生嘅，咁佢要翻去改變呢個歷史，咁因為咧佢又有一個佢即係佢唔相信嗰個係真空嘅，因為嗰個咧即係佢拉咗有一個人話係真空，但係就其實佢覺得係冤獄嘅，因為嗰陣時係佢識嘅，你一個叫勇氣哥哥 勇氣哥 就唔相信嗰個係真空，咁佢成日另有其人，咁結果就喺嗰度就搞咗好耐去救嗰個靚妹啊，咁又想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呢個電影版咧，就反而嗰啲細路仔嗰啲戲就，即係其實佢唔係話點樣係將嗰度就縮到，即係其實你任意拉長縮短嘅啫，你啲電影係咪？咁佢就竟然將現代嗰啲反而加咗好多戲，嗰啲細路仔嗰啲咧就整到好簡短即係當然佢啲細路仔嘅戲又比成大英雄嗰啲細路仔多嘅，你放心。 佢 只出兩個 shot 咁有戲嘅，但係你睇漫動畫嗰陣咧，你都知佢講幾耐㗎啦，翻咗去八幾年嗰陣係咯。佢呢度就唔係嘅，即係比較快嘅，一段好快，跟住佢又翻翻現代啦，跟住又一段又翻翻又一段好快，即係佢翻身去都唔係翻好耐嘅，即係個電影入面嘅長度啊，我意思唔係佢實質嘅時間啊 ，OK。 Okay. 即係我可以好快咁交代一個禮拜㗎嘛，係咪？ 係囉係囉，即係電影嚟㗎嘛呢套。咁所以我就覺得佢唔咩囉，即係我都唔搞錯呀，咁就因為嗰兩個主角你搵咗兩個星做，咁就反而將佢現代嗰度講咁重咁樣。咁你都知明明呀，有村架純飾演嗰個披薩妹其實唔係咁重戲㗎嘛，即係未至於話嗰係女主角嚟㗎咩，唔係啩，咪先嗰個唔算，即係嗰個角色唔算係女主角呀，係咪，如果你睇動畫 係呀， 係囉。咁但呢度好明顯係女主角囉，同埋對成隻好似好大影響咁囉， ok 咁啊 ok 咁啊講俾大家聽啦。咁我係 大家有心理準備去睇電影之前啦。 我係望㗎，我自己即係如果你睇過個動畫咁做得咁精彩嘅氣氛，咁就失望啦。咁但冇辦法啦，因為你知我不嬲覺得藤原龍也嘅演技係除咗佢做嘅大屠殺，佢好稱職做一個鵪鶉俾人殺之外呢，之後佢做嘅所有角色咁佢根本毫無英雄感嘅，所以即係佢一嚟呢，二嚟佢呢個故事將個重點反而放咗喺現代呢，我就覺得錯咗囉，係囉。 嗯。 係囉。即係你冇理由 back to the future 呢，大部分時間講你喺現代㗎嘛。係。即係你現代好快唔喺㗎啦，咪咁又去㗎啦，去咁有時返下嚟嘅，咁但係喂你冇常佢講喺現代做咩啫，大佬有咩好睇呀，大佬。即係你超越時間嘅故事真係冇理由講咁多現代㗎，真係。係。咁但係 anyway 咁佢就將現代嗰度加重咗好多，係 咯， 同埋個 ending 又變成咗係個 ending， 我更加唔好嘅一個嘅，咁今日唔穿啦，大家睇呀，係 啦， 快 啲啦， 我哋快啲穿 ok， 已經未上， 即係就嚟一睇啦， 但係其實就日本出咗碟，好下禮拜我呢套啦 ok， 值得講下嘅，科幻片嚟嘅 ok， 講咗少少科幻片超越時間 ok， 絕對科幻片嚟嘅 ok， 好啦，咁仲有冇其他玩具有冇？ 玩具啊， 嗱我補下啦，佢哋嚟緊啲超合金鐵嘅萬能盒啦，係咪有啲人就柴曬台嘅話。 又嚟啦。 又話又嚟又出，喂其實成隻係由頭到腳係新出嘅 ,ok? 咁佢今次想重現返。 即櫃添喎，喂即櫃喺度喎。 喔係呀， 好強調佢可以櫃喺度 喎。活動性即係唔弱啦，即係你話好高咁，梗係同啲 figure 仲有啲距離，但係超合金嚟講活動性唔弱啦。咁合金嘅成分亦都好高啦，你見到佢冇一個冇上色版本，嘩佢好似連個前臂呀，係咪好似都係鐵呀，今次玩到。 咁係喎，真係真係嚇死你喎。 前臂以前一定係膠㗎嘛，嘩金屬，跟住成個下半身咪都唔係添呀，佢幾乎成個好多位都係金屬。咁佢呢又個螺友又好似可以換件嘅，即係嗰條褲呀，因為佢變咗可以直腳可以點樣跪喺度嗰陣呢，佢頂住㗎嘛，如果佢嗰個螺友個位咁大有得換啦。咁佢隻眼可以換，有啲眼換乜嘢，換就係換佢嗰個未發動狀態，即係黑咗。大家有啲人以為佢著燈㗎，唔係著燈換咗黑咗㗎啫 ,ok? 係啦。咁朋友號好似都係兩款嘅，好似係兩款，即係有嗰個車葉嗰個同埋噴射嗰個版本。咁叫做俾捉晒，咁有個都 ok 嘅地台咁。咁我好奇怪，有人話隻嘢縮咗水，唔係不嬲盲盒都係同一個 size。 唔係佢應該同高達1:144一樣高度差唔多，一樣都係18米㗎嘛佢哋。 唔係呢個17cm 嘅。咁呢佢哋因為見到隻 HHF 嘅惡魔人同一樣咁大，但其實係隻惡魔人做大咗。 喔係 咗。金冇大咗冇錯。咁佢佢今次呢個呢就話明係叫做 DC 系列，咁有啲人又吹話咦咁同超人有關飛花紅有關。佢話原來係呀，即係係呀永者豪嗰間公司啫，即係個。 係。 咁總之就係其實係同嗰隻惡魔人，但惡魔人就唔係合金嚟嘅，嗰啲係 HHF， 咁其實同嗰個反而係成系列，其實好奇怪嘅 ,ok, 佢一個玩法。係啦。咁但呢個打明係一對嘅，因為佢而家係同一款美台咁樣玩。咁原來呢個係 cos 唔同 line 嘅玩系列喎，而一個新玩法 ,ok? 咁咁樣。咁系列就意思就係大家咁大隻啦，咁因為佢哋曾經喺劇場版呢係握過手嘅。 哦、 即係不過佢喺劇場版同三一同其他都係咁握手，明明三一大隻好多㗎嘛應該。哇唔好問點解啦。咁我就欣賞佢今次呢隻係其實個精度比以前仲高好多，即係佢即係其實幾靚真係嘅。即係如果而家暫時睇嗰啲試作品真係幾靚。即係佢嗰種咁動畫身形呢唔易做得靚。但佢又做得靚又唔錯。 關節好啦、最緊要。 咁呢個我要讚下先，即係唔好俾又俾啲網上啲人喺度柴台嗰啲油。 好嬲啊，係咪又係 真係嬲啊，大佬咩又出啫？喂，咁你不如行去 Hello Kitty 嗰個門口啦，個個月都出。 又出 Hello Kitty。 唔出咩啊？即係而家超合金 運，咪超合金周年紀念唔出翻呢個超合金二 set 嘅萬合出乜？我問你， 係咪可能之前真係出埋啲鬼五馬六嘅 version 咧？即係龍年又猴年版又有啊 嗰 啲咁啦， 即係改色版啫。而家你講嗰啲係。咁嗰啲我真係都唔鍾意啦，嗰啲我又唔鍾意啦，怪雞到爆啦，係咪先？ 怪雞唔緊要啊，但係好平 嘅。呢一隻係新嘅嘢嚟㗎嘛，咁你唔好話嗰啲怪雞嘢出得多就話唔應該出新嘅先得㗎，即係我。 可能啲人又驚，睇大佬我點走貨啊咁樣， 你 又出得嘅。 所以唔好買得啦，我最憎人叫人唔好買啊。 咁啊係，咁啊 即係我最憎人叫人唔好睇，唔好買。你唔買冇所謂 ，OK？ 你唔中意冇所謂。O K， 即系话佢嗰啲人可能即系摘咗好多货，大佬点走？哎，大佬我点走咁样咧？ 呢啲你嘅问题， 你又出新嘢咁样， 呢啲系你嘅问题。呢啲系你嘅问题，咁咪即系你今日动机唔纯正咯？系咪真系呢只唔好所以你闹咧？咁你咪又系想系嘛 ？drive 人哋去一啲你想人去嘅方向咁，咁呢啲咪阴谋嚟噶咯？做咩啫？或者佢真心觉得出得多，咁你唔中意 fine， 你唔好买 that's it，O K， 系啦，其实都啱啊，系啊。 咁你最弊有時就係一個咁嘅 pose 就可以影響㗎喇。同埋呢啲咁嘅鬧啊，咁好似頭先講㗎啦，個咩點點五步係嘛，嗰啲咁一個鬧 pose 一個㗎嘛，就瘋傳啊，係啊，咁但係呢其他人讚嗰啲就冇人 share 㗎，咁樣咁樣。咁所以算啦 ,ok, 咁啊唔係 你食啲啦， 咪自己判斷囉 ,ok, 咁我就覺得幾唔錯，今次係幾有誠意添，同埋佢又唔貴㗎喎。 佢唔貴佢即系几千亿几亿啊？ 哦，咁我唔记得咗啦。唔系， 我谂都要四五九啩，系嘛？ 咁嘅嘢，咁嘅嘢应该要系咯。咁即系唔系话嗰啲即系细细只嘅，即系坐你好多钱咯，系咯。咁同埋佢哋的确话，哇！如果真系有咁多成分，咁真系已经少见啦。近年系咪？即系差唔多全胶咁啊！大家都话超合胶啊，咁今次呢只真系超合金， 我都好嘅， 系咪先咁？咁都唔買咁就算啦，唔係你自己諗囉，係咪即係介紹下先。好，有冇其他玩具想講？ 係啦，有啊，我有啊，即係你講出得多呢，即係老實講啦，你哋有冇玩頭呢啲玩頭？ 玩頭即係講高達呀嗰啲。 高達頭係冇錯啦，高達頭呢就真係出得好多，多到。 嚟緊嗰個有機器㗎喎。 啊，冇錯啦，新出佢真係今次又出咗新高達頭啦，咩特別呢，有骨架嘅頭咁樣，你見過未咁樣？即係佢都就嚟有啦，即係嗰啲新系列嘅頭像呢，高達嘅頭像呢，就即係佢今次又有骨架啦，係咪要砌啦？ 透明殼 而且啦，哦唔係啊，佢其實佢係佢同一隻係有色同透明咁分嘅。即咁樣嘅，咁呢你覺得好唔好呢，會唔會覺得係呃錢呢？如果你覺得好鍾意半透明嘅感覺，見到機械呢，咁你一定要入啦，係咪？咁我諗今次都幾有誠意嘅，佢呢啲頭 幾好 㗎，起碼個頭都會轉啦，係咪？個頭終於有關節可以轉啦， 佢好似仲有啲位係好似整到好似少少褪開咁樣嘅，即可以即 係哦，係呀，即有啲都褪開啦，又啊佢爭啲呢就即係隻野鵪呢，我真係以為真係可以噴開可以見到個駕駛艙啊，即係我以為真係可以咁。 唔係咩，有啊，有個波入面我好似。 但唔係噴開見到嗰隻呢，波都好好㗎啦。 好 㗎。即係佢連佢呢個內臟，即係我覺得呢個頭像呢個內臟佢咁樣做呢就真係好值得儲啊，即係野鵪呢。 冇錯 冇錯。咁唔係個個 MS 個駕駛艙都喺個頭度㗎嘛。所以可能第時呢即可能都有重高達啊嗰啲咁嘅頭像啊，咁啊可以儲下啦，嗰啲係值得儲下咁樣咯。 唔係即係總之你同佢同一個系列，佢再出其實一個進化嚟噶嘛，即係點會話又出啫？咁唔出啊，真係唔出啊，出咗又 不 出。 哦，唔係㗎，喂，即係個問題咧，佢哋即係佢成日會出，但係咧有時又冇新意啦，咁有時咧就 咁你可以 即係佢係好 㗎嘛，我永遠都覺得你可以唔買嘅， 嚇 鬧咩啫？鬧咩先？ 咁唔係我主要想講呢，我其實一路覺得呢佢唔會再出頭像㗎啦。點解呢？因為我見過好多死貨，我又見過好多 即係大陸已經翻版喎，佢以前出啲頭像好多人呢，即係好多人係咁翻佢啲貨，即係照嘅佢又唔會出為啲死貨㗎嘛，啊佢又唔係喎，佢又好有心機，又出啲有骨渣嘅頭喎，令你即係我唔知點解佢一路再出啦，因為我覺得冇乜油水賺嘅，即係呢啲就，即係佢照出可能都係可能佢有心啊反擊啦，即係反擊下嚇、啊、我哋啲祖國嘅強大複製能力啦，咁樣。咁所以咧，依個就值得可以去，即係可以講下啦。咁嗰陣如果我都想買翻嘅，最衰誒，好似都月月尾先買到，即係初時想訂嘅，不過又唔記得訂咁咯。 O、 okay. K， 所以依個可以推介下啦，係咯，即係個原因係咁咯。 哇！我而家睇緊個新啲嘅，頭先萬能盒嗰、那個，即係個佢點解整咗個速動佢出去犀利喎？嗰、那個地台唔係產品嚟噶，唔好嚇我啊，大佬！ 可能雲限咧，雲限啊嘛， 成個地底基地喎、 啊，咁成個地底基地一定要出雲限先得啦，係咪？ 唔好嚇我，唔會出㗎，呢、這個係佢純粹拍片俾你睇㗎咋，咁得人驚。個水池打開係 咁犀利， 係咯，我諗應該唔係產品嚟嘅，係咯，應該純粹拍片啫，抖棍咯，佢整個 stop motion 版本咯，而家係咯，一陣 key 俾大家睇，係啊，好過癮， 哦， 係啊，未 key 啊，未 key 俾大家睇，一陣 key 埋俾大家睇，咁啊，我諗應該唔係嘅，我應該冇嗰個經驗，誇張嘅樣。OK， 好，仲有冇？ 嗯， 睇下 Sunny 嗰边有冇啲咩多想 share？ 嗯，我就冇乜啦。 系 ，OK， 好，咁冇啊，冇啊，系嘛？冇下个礼拜嘅咩做？有冇啲咩戏做？嗱，咁啊就系嗰套啦，头先讲过嘅呢个咩？只有我不存存在嘅城市啦，香港唔系嘛？系啦，香港叫迷之时空啊 ，OK。咁啊，如果大家中意睇呢個啊藤原龍也或者呢個有川架純可以睇下嘅 ，OK， 咁啊唔係 機會嚟啦， 唔係個都唔中意佢噶嘛，係咪？有啲人中意 機會嚟啦。 咁啊，有川架純都 OK 嘅，香港都好多人中意嘅。不過我發佢塊面，原來仲肥瓜肥面啦，劉佩月嘅喎。 唔係咁嚴重啊，咁犀利。 嚴重。 佢好似唔係喎。 唔係你平時睇 嚴重嗰套。 呢套戲好嚴重噶，係啊， 肥咗突然。 可能係啦，係啦，係啦。阿快隊威嗰個阿陰陰咧，而家塊面冇咁肥咯。我最新見到啲雜誌話， 係啊， 即係俾人奸完之後咧，上咗位之後咧，人都靚咗啊，係咯。 係嘛？都要嘅。 做戲啫，嚇，做戲啫，係啦。咁啊 ，OK， 好。咁除咗呢個之外咧，有咩戲咧？咁樣，哇，喺下禮拜真係冇喎，咁樣搞。 咁嚴重啊？ 係咯，你好似係咪阿潘少聰定咪有到新嘅鬼嗰啲又係玩鬼嗰啲啊？好似即係講嗰啲鬼嗰啲啊？定唔 係？哦，呢套 係啦係啦。 咩？ 唔知係 讀個機二啊？係咪讀 機二啊？係啊係啊係啊，奇定奇啊讀。所以鬼字邊一個機係啦，一幾啊幾係唔知奇二啊？好似讀係啊係啊，咁啊呢個應該新嘅。但呢個係下禮拜做嘅，係咪咧？係咪？應該係啦，應該係啦。 佢就話九月一上，咁優先場就27嘅。 哦， 即係八月27，係啊，即係應該上咗啦。 OK， 咪正式係下禮拜啦。咁有興趣朋友就睇啦。不過呢個好似似係古仔多啲，就唔係嗰啲實錄嗰啲雜誌係咪？係咯。嗯 ，OK，Anyway。Okay, 咁啊，有啲咩三少爺的劍嘅，好似都係咪二通星咁但係好唔好睇嘅我唔知啦，即係二通星啲嘢又唔會太差喎，以往都係囉。咁係何潤東做嘅，咩戲嚟嘅？唔通國語片嚟嘅？係囉。 呢個唔知 啊。仲有之前介紹過嗰套啦，即係打機打到即係跳樓即係 跳機 係啦，嗰度叫做限係啦，極限挑機咁我哋介紹過啦，咁呢套 係 咪都會做嘅？咁就絕對科幻片嚇，同埋對應翻依家比卡超嗰個流行咁啊，都可以大家再研究啊。 嗯， 係啦。咁啊，仲有啲咩戲？咁啊都唔知啊，其他啲又唔係科幻嘅喎，係咯。柯南嗰度係咪新嘅咧？有套柯南咁樣見到。 9月15咩崇克的噩梦咪真嘅呢？ 哇， 我呢套柯 南，柯南嗰套9月15呢套应该都算新嘅。 咁有一套叫日本戏呢，就叫二阶堂富美嘅，叫狼少女与黑王子，就9月22我见到係啦。啊呢套呢套有一套仲犀利，9月22呢就有一套叫做哇熱血喪男啊，再加呢個給你新世紀兩個男女主角啦， 變咗做熱血新世紀啦， 係厲害啊！熱血新世紀咁啊叫 Equals， 咁其實咧我見到網就有得睇嘅，其實咁啊呢個科幻片嚟嘅，呢、這個科幻片嚟嘅，嗰、那個未來世界咧又係即係愛係一種病啊，其實就係講。 哦，就係呢套，哇，好耐咯， 好耐啦，已經網咗一睇好耐。 我記得我哋講咗好耐喎呢套。 係啦，其實已經有一睇，不過我都未睇咁就，咁啊都 OK 嘅，呢度有呢套戲嘅吸引力嘅，咁我見佢即係有之前有人都話呢套值得睇下，咁啊到時再講啦，係啦。咁啊仲有啊，9月29話做呢個國定殺戮日啦，哇，真係好耐，而家先做9月尾仲要係啦，大選狂徒啊！系啦，呢度拍了小姐啦，當然系啦，系啦。 呢套我睇咗啦，呢套 边套咧？边套睇咗边套咧？哦，你 讲啊，你大选系咯？ 大选即系阿郭定秀日，哦，唔奇啊。 系咧，真系 时间噶啦，系咯。哇，香港真系好勾喎，一系啲戏就勾到咁嘅，真系嗬，系咯。 就佢夹，即系食翻呢个选举，跟住又喺度 咁我就 播呢套嘢啊，咁样啊， 知啦，系咯。咁啊，另外就呢个 B B 站一边咁啊 ，B B 卡通咁啊，讲啲。堂外即係送啲 BB 送紙啊嘛，係咯，嗰啲咁嘅嘢。咁但係佢話佢哋而家已經唔做呢啲，話轉咗做速遞，好搞笑嗰套嘢啊！嗰啲狼可以結合變成潛水艇，我笑得人嘅，真係好笑。啊，咁啊九月廿九又隨睇到有配音嘅， 犀利啦， 係啦，呢套叫深海浩劫嚇，九月廿九係馬克華寶嘅，係啦， 馬克華寶啊， 嗯。好 驚咗啊！突然 啊，點解咧？點解咧？吳家寶唔差噶。 一時時啦、 啊，一時時咁啊！當然係啦。咁啊，咁啊，你咁講麥迪文咧，一時時要睇到戲嘅係啦。 係又要俾人救啦，就嚟。 係又要俾人救，係啦。好啦，咁啊 ，Tom Cruise 都嚟嘅套啦，不過10月20號嘅啦，要就係呢、這個咩獵探組織啊，即係嗰個叫做乜鬼嘢話？咩叫做咩鬼嘅名啊？叫做咩 Richard 啦、啊，叫做係唔記得咗英文啦，係啦，誓不回頭。咁但係我睇個畫頭，今次我就有興趣過上一集，因今次打到去戰場嘅，咁啊真係又覺得佢幾勁喎，打得個感覺，我覺得佢勁過而家馬克華寶喎，即係睇畫頭計啊，勁過追身裝個 feel 係啊。好啦，咁啊睇下 OK。咁呢套啊 ，Tom Cruise 就係比較係做啲狠辣嘅角色嘅，就唔係平時嗰個觀眾骨骨嗰種嘅。咁另外 ，Doctor Strange 就係奇異博士都會係10月26就做啦，原來唔使等12月。咁都或者我哋都陸續或者遲下介紹翻少少佢啲即係少少背景之類啊，好唔好啊？好啦，咁啊仲有喎，呢個啊邊個又嚟咯？達文西密碼又嚟咯喎，咁啊地獄解碼啊呢個係啦 ，Inferno 係啦 ，Tom Hanks 嘅做呢個蘭頓博士又翻嚟，但係今次好勁嘅，個古仔真係牽涉世界末日，即係現實上。因為咧有人想製造病毒，令到人類死曬，咁但係就隱藏咗喺呢個但丁神曲嘅秘密裏面，咁啊好似都幾唔錯嘅睇個畫頭，地獄解碼要留意啦，11月3日。好啦，咁仲有冇其他咧？喂，係啦，怪獸與他們的地產啦，係咪？產地 sorry， 係地產，係啊，唔係地產項目嚇。咁啊11月17日就有呢、這個啊霍金啊係做嘅，係啦。好啦，咁其他就冇啦，沙窩啦，最大嗰套係咪《俠盜一號》啦，係咯。嗰套《Arrival》喺邊度咧？我嗰套我都話有興趣喎。 哦，《Arrival》 變咗嘅，係啦。嗱，《刺客教條》啊，12月22，死啦，我揾唔翻添。係啦，之前我見過嘅喎，唔記得咗喺邊入添，係咯。 咩啊？唔知幾時啊？ 我 12月22咯。 呢個表，12月22做《Arrival》喎。 哦，唔係，刺客教條，我聽到刺客教條，因為 唔係刺客教條啊，佢咁早做咩？唔係 12月，唔係12月22。 啊 ，Rifle 我暫時一時就睇唔到，係啦，唔緊要。 啊 ，Rifle， 啊 ，Rifle 咧，我抌咗上網一個，唔係即係嗰個而家整個 post 好搞笑嘅，整咗個圍香港景，就加咗個 哦 呢個上海明珠塔嗰、那個啊，呢套我覺得要留意啦 ，Rifle， 我唔記得佢中文改咩名，但係。 就係、是、佢就講阿 Lois Lane 即係個演員超人條女啊，咁再加呢個啊 Avengers 啊呢個復仇者嘅神戰手啦，係啦，兩個做嘅，係咁啊，咁啊講佢係一個好犀利，即係唔知語言定解碼專家嚟嗰個女嘅，咁就因為原來喺各個城市咧，每個城市即係佢各個城市啦，總共好似唔知有18架咁嘅太空船，但係第一太空船就唔係天煞咁喎，佢好似舊石春咁嘅樣嘅。都唔知咩質地嚟嘅，動起石春咁啦，我覺得就好巨型嘅石春啦，嘅講。咁佢就唔知話每隔幾多鐘就會打開嘅有個口，咁佢就話要叫佢入去就去試下睇下同佢溝通嘅乜嘢。咁當然都唔係問題，其實呢啲都係好嘅。但竟然咧有啲國家就想喐手，就去打呢啲太空船。咁第一個出手嘅就係中國，咁佢南海嗰邊就太軍啦。咁啊咁會唔會釀成呢、這個即係？就是世界大戰呢咁樣，咁唔通啲外星人嚟就係想激起即係地球人互相嘅戰爭咁，定係其實佢哋都唔知道會咁嘅咁。咁呢個一個都真係幾有趣嘅一個故事。咁大家睇睇先，咁我一時揾唔返到呢佢幾時做嘅。係 啦。喔係啦 ,ok。 好啦，咁仲有冇啊，有冇啲戲仲想報埋見唔見到有啲咩。 嗯。 好似午夜空靈啊。啊 ，sorry， 嗰個叫《回魂空靈》，因為西片版。 哦。 就話11月10號做喎，但我懷疑呢個係咪北美咋？即係對 Rings 就係即係嗰個即係嗰個係咯，嗰度竟然連鬼老闆都又有新嘅星子，真係好奇怪啊！係咯，咁不過好似話嗰套日本嗰度都就嚟上，咁我唔記得幾多號，即係嗰套阿加椰子嗰度，即係青子加椰子嗰 度。哦。都嗰、那個 係啊。 香港出咗 trailer 好搞笑嘅。 哦 ，Halloween 系咪咧？话 Halloween 做系咪咧？ 系几时做我就冇留意啦。不过佢 话 Halloween 噶嘛，咁应该系十月啦。如果系咁， 即系佢就咧将贞子加椰子咧就变咗，即系搵啲嘢遮住咗，即系总之咧佢个 trailer 入一出咧，个贞子同加椰子咧就变咗做啲搞笑公仔咁样。 一只系只食鬼咁嘅鬼，一只 系啊系啊 猫咁样好似。 系啊系啊， 都几好笑。跟住佢啲对白又整到好搞笑咁样嘅，我 系 用笑片嚟去 sell 个鞋嘅先犀利啊！即原来叫大家抱住睇笑片嘅角度入场，今次就会个观感就一流啦，系嘛？装即系你当臭豆腐系咪？咪啱晒啦。就是呢种 ，OK， 好啦，咁啊，差唔多啦，系啦，都系一 firm 咗就得呢啲啊 ，OK， 冇啦系嘛，冇啦系嘛。 我想问一下你哋有冇讲城寨啊？今次 讲过一阵，系啊，你又想补下？ 好， 可以补少少啊，如果有嘢想讲。 佢城寨我今日有睇嘅，咁就讲到阿龙城府咧，就终于都瓜柴啦。 有提过头先， 啊，咁佢点样会俾人？系咯，点解会搞到要同终极大佬打噶？我都想知喎。咁啊，佢就话佢个佢同佢女朋友就示爱咗两次，但系两次都濑嘅嘢。咁又喺第二次嗰阵时咧，咁佢女朋友就哎呀，因为阿龙城府咧就用泰式嘅方法同佢示爱。 咩意思啊？ 即係咧潑水同埋用泰文講我愛你肯唔肯嫁俾佢啫咁啦。咁一潑水個嘢佢已經應下唔知做乜事咁樣咁啊嚇到我啊唔係應該嬲到震咁啊。咁啊走咗去啦。咁之後就佢話隻狗仔呢就周圍走啊。咁呢就找到那塊白粉磚 蛤、 啊、是啊就是呢 花瓣 團佬的妹啊是啊、 哦、 是啊是啊他就那陣時就收起了、 哦、 是啊 他是緝毒犬來的那 隻 OK 、啊、那就他呢又很衰不衰呢就找了缽仔高老闆就跟他講這件事 啊、真係聰明， 就俾埋佢睇，係啦。 咦？咁但係佢係佢女嚟㗎，應該冇事喎、 啊。哦，咁佢冇死到，結果 都唔捨得殺死個女都。 唔係啊，佢都想落手咁㗎。 哇！都想落手 ，OK。 帶埋手埋去啊，不過後屘有其他人嚟到，咁佢聽到聲咁閃咗佢咯。 哦，咁樣。咦？咁咪閃咗咁咪冇事咯？點解仲會打咧？ 哦。 咁係嗰個係最後㗎啦，即係已經殺咗龍城虎㗎啦。 吓吓吓， 咁啊，佢同佢傾完之後，佢就話啊，咁啊，咁你呢就同啊，你就去福利會嗰度先，咁呢我呢度搞掂埋啲嘢呢就再過嚟。咁點知呢就唔知落咗啲咩藥啊之類啦。咁總之佢就啊去福利會中途呢就暈咗。 哦， 嗯， 邊個 咁啊， 邊個暈咗 啊？啊，龍城虎嘅女朋友囉。 哦， 系啦， 柯德利啊，柯德利 啊，柯住住啊， 系啊系啊，咁咁啱啊，龙城虎就经过，咁就见到见到柯德利咁样，咁好似中间仲有少少嘢嘅，咁总之结果咧，佢就同阿钵仔高老板就打起上嚟咁咯。 咁、哦、但系佢前面打嗰阵，见佢好似。打得到喎，但係點解又後屘又打唔到呢？ 哦，佢打得到呢係即係我之前就係同你講過嗰個問題啦。咁你正常打埋去呀都有衝力㗎嘛。咁佢只不過係鐵布衫啫，唔代表頂埋啲衝力㗎嘛。咁佢就俾嗰啲衝力就打到撞嚟撞去嘅、 嗯。 但係呢佢其實都冇事講佢。 哦。哦。 係啦。佢直情呢阿龍城虎一拳打落去唔係好似係掟㗎即係投技咁啦掟埋去啲鐵條嗰度呢即係嗰啲應該鋼筋咁啦。咁、 啊、 但係佢都冇事係啦。咁、 哦、 最嬲尾嘅咁梗係打到阿龍城虎一波一碌啦佢。佢呢度呢後尾又有表現返呢嗰個打落鋼板嗰樣嘢佢就直情係即係阿龍城虎一打落去咁然之後佢粒完之後呢就彈返起嗰樣嘢囉。即、 哦、 係就有個反彈力咁樣咁就有呢、 哦、 個力 佢開始 有 變橡皮佢又唔係鋼板啦變咗呢、這個咩呀彈返轉頭嘅即係反彈返去攻擊呀。 啊，類似咁啦，即係佢類似焗翻起咁樣嗰樣嘢啦。 呢個真係鐵布衫喎。 係啊。 咁點啊？等唔好講咁詳細啊！而家呢啲大家睇就睇啊，係想講咩想講咩？想講咩？ 總之結果就最後尾又係懟冧咗佢，咁但係佢後尾又想殺埋阿柯德利，但係結果又走咗咁咯。咁基本上今集都係咁啦。咁就 咪除咗劇情想講乜嘢劇情唔使講啊，大家睇啊。 哦，咁都冇乜啦，都係等睇下仲有邊個要死咁咯。 我哋傾偈嗰陣問嗰一樣嘢嘅，其實都十年代啦，你估古裝咩真係一槍就射低佢啦，啲布衫係嘛？ 係啦，其實有出過槍嘅喎，真係。我又唔明點解好似 點一路都要同佢用功夫打咧咁咯，真係好奇怪嘅。扳支槍嘛，唔係一槍做瓜佢都使乜噶？唔係炸都炸死佢啦，之前都用過有炸藥啦，踩地雷都踩死佢啦，係嘛？其實點會下下要同佢用功夫打呢咁已經係現代啦嘛，係咯。 咁唔係啊，咁呢個劇情咁冇人知佢係乜水噶嘛，係咪？ 咁啊係，係咯，依家。 咁你又 除非你 知嘅 收到佢嘅啫，咁但係依家佢哋都冇人知。 唔知道佢有鐵布衫啊？ 一嚟又唔知佢有啲布衫啦，二嚟都唔知道个幕后黑手系边个。 知道嗰啲人都即刻死咗嘅，所以冇人讲俾人听。O、okay, K， 好，咁啊睇下点啦吓，睇下最尾个罩门到底喺边度咧。我惊最尾系变咗搞笑，自己踩蕉皮濑嘢死啊！咁啊大镬 ，O K。Okay? 根据网上面嘅讲法咧，其实。好似连 TVB 佢自己个介绍都出卖噶啦。 啊系系咁点啊？最尾点啊？ 咪就系话阿刁难谂起原来佢有个嗰闸门即喺边度咁，然之后就话俾人哋知咁。啊，同埋佢今集阿拳佬咧真系打老虎。 哦，真系有啊。 系啊。 打只狮子老虎。 打老虎。 狮子嘅。 系狮子老虎，系。 我觉得即系佢唔系一个。意象嚟嘅，真系嘅， 系喎、 哦。 哦，唔系，我醒嘅，佢系发梦， 发梦，哦， 系啊。 咁点啊？佢猛虎硬爬山，爬落只老虎度。 咁、 咁又冇，好似话只老虎一扑埋嚟，佢就醒咗。 同佢合咗睇啊！ 同埋佢預告就話太婆訓練佢點樣聽聲咁樣去打囉。 我仲係盲嘅咩？ 係啊。 咁、哦、太婆知自己仔死嘛？ 應該都知啦。 係啦，冇人知啦。如果咁 咁就係有係啊，就係、是、有人到咁佢先至咩啫嘛，即係嗰個仔、那個老闆先走咗啫嘛。咁嗰啲人都知、哦、知道阿龍城府死咗啦。 OK。 啊、 OK， 好啦，咁啊睇埋系啦，今个礼拜结局睇下点啦，再研究啦，系咯，咁啊系啦，都的确系近年难得有一套 OK 嘅电视剧嘅，系咯， 系实打功夫片、啊，真系 又带翻咁多即系粤语片嘅价值，即系第一次玩呢个黑玫瑰啊，女杀手唔系搞笑嘅，系嘛，好多 哦，咁系呢个真系好啊， 一出身呢啲人物，即系就算连嗰套咩，我阿妈系黑玫瑰都系搞笑， 嗰套真系搞笑。 好仲搞笑過啲電影版，大佬傻嘅。 即係唔係啊？我都記得咧，呢、這個阿黃維基嗰、那個啊古典嘅煲電視係啦，哇！即係唔係又係搞笑嘅，雖然佢咧用曬啲係咯。 唔係即係其實以前無線都有呢、這個咩啊？女黑合木蘭花嗰啲正經。 哇！嗰套真係嗰套好奇情嘅 喎。O K 㗎，係、OK、咯。好。我諗其實佢哋可以再拍翻下呢啲咧，我覺得呢啲都唔錯啊！我覺得呢啲題材咁樣點解唔拍咧咁？ 係咯， 係咯。 唔好搞到好似而家啲人一講起呢啲嘢就係笑片嘅大佬啊！我 變咗笑片。 大家去呢個李修賢嘅個 Wiki 啊， 中國超人 點樣敘述佢中國超人呢個作品嘅咧？李修賢曾主演這個咩啊？佢話咩啊？吹劇啊！佢話 吹劇 係啦，佢話寫吹劇啊！佢寫 嗯，我話真係死啦！中國 功夫喜劇係嘛？ 喜劇我配冇講功夫喜劇係唔出喜劇喜劇電影咩咧？中國超人及猩猩王喎，呢兩套都唔係喜劇嚟嘅喎，係科幻片嚟喎，一套特攝片都科幻片，點樣喜劇啊？大佬！喂，大佬啊，即原来喺中国人眼中呢啲系喜剧嚟嘅，哦，即我知啦，我哋搞错晒，原来哥斯拉系喜剧嚟嘅， 哦， 啊，错晒，唔怪一个粒唔好睇啦，系咪先？原来佢每一个位置都系笑点嚟嘅， 哦，不过又真系喎，佢其实我睇哥斯拉嗰阵时候我都有笑噶，有啲位，但系咧成即成场冇人知道我笑乜咁啊，我觉得。 傻佬啊，傻佬啊！嗱，咁但系你睇翻英文嘅咧，反而佢寫得出嗰度系特攝片，喺度日式特攝片。你話收唔收家香港人？ 係啊， 呢度一個香港嘅電影，李修賢一個香港嘅演員，但係佢喺香港嗰個 Wiki 係竟然話佢嗰兩套係喜劇，真係 喜劇咯、 啊！哇，真係救命啊，大佬！聽到嘅人唔該上去改改佢啊，喂，大佬，我都覺得醜到～無地自容啊！身為香港人係，簡直係。咁、 嗯、 當然當年我又要講一次啦、啊，即係呢個電影資料館搞嘅一系列，即係好㗎好㗎，嗰、那個好㗎，嗰、那個電影就係講一大堆嗰啲Girls Power 嘅，好似佢叫做 OK。咁佢就講翻嗰時啊，陳寶珠啊、蕭芳芳咁一大，即係好多啦，唔係就係佢兩個啲系列女性主演嗰啲咁嘅電影。咁當然一定會有呢個黑玫瑰啊，一呢啲啦，係咪？ 咁 當然佢有第二啲嘅，有啲跳舞啊咁嗰啲嘅，咁就係黑玫瑰就係其中一啲。嚇！我真係嗰時去嗰啲講座問佢哋啊，話呢個黑玫瑰到底同蝙蝠俠啊，即係或者呢個啊青蜂俠嘅關係啊，或者個影響喺邊度？佢哋成日唔承認佢有關係。 小鬼都唔會喎，啲裝束都咁似。 佢哋直情唔想你話佢係一個超級英雄，或者你話佢係一個咁樣嘅嘢。佢覺得佢都係一個好醜嘅，佢覺得嚇唔係啊嘛，我將你呢套港產嘢，我竟然同兩套咁大嘅作品去拎 with， 你覺得係好醜？ 即係佢哋可能又覺得你會係話佢哋抄啊咁樣嗰啲咯。 咁又唔係話抄嘅，咁你嗰時係好興呢啲嘢，咁其實世界各地都有嘅，咁你日本都有㗎。係 啊， 做咩啫？你日本啲英雄初都係咁。唔係蒙面超人咁㗎，都係人著衫咁打㗎嘛，咁其實咁你個故事完全唔同㗎嘛 ,ok 㗎。我唔 係要講嘅話，印度片仲大把呢啲啦。 大把係啦。即係我唔係貶低你咁嘅意思，仲要啊人哋即係 DVD 自己黑玫瑰真係咁介紹㗎嘛。 真係話自己係受到蝙蝠俠同蜘蛛俠呢啲戲嘅影響之下，所以去即係拍呢啲㗎嘛。咁其實中國超人都係㗎，受蒙面超人啦、鹹蛋超人呢啲日本電影，咁呢啲好明顯啦，佢唔寫你都知啦。但竟然香港係有人唔想去提及咁樣。而李修賢到今日都覺得當年拍過中國超人係佢嘅人生一個黑點，係咪好可惜？即人哋日本嗰啲係以自己曾經演過蒙面超人係一個光榮。咁大家再諗下啦 ，OK？ 即係但係今次呢度城寨啊，佢竟然又將呢啲咁嘅黑玫瑰女殺手啲人攞翻出嚟玩，所以我覺得佢有真係一個價值喺度咯。OK， 好，咁大家睇埋個結果啦，冇嘢咋 ，OK？好啦，咁冇嘢啦，冇嘢，好，咁明謝返啦，同咁多資料俾你聽眾們啦，多謝大家。咁我哋轉個頭呢會擺上呢個 myaudiocat.com 係同 sci-fi 411嘅，咁啊你使唔使唔講 email address 喎，好，咁啊如果我哋有咩講漏講錯啊，咁啊可以 email 我哋嘅，咁啊去呢、這個 tatsukusf@yahoo.com.hk,tatsukusf@yahoo.com.hk, 係啦。咁啊好啦，咁啊转头会摆上呢个 myaudiocast.com 上同 sci-fi 411，咁仲有呢个 sci-fi backup.thisstab.com 啦 ,sci-fi 411 backup.wordpress.com, 仲有呢个 order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呢、這个香港网台 app 大家就去到呢个 Regazine, under Regazine 会搵到我哋。咁另外头先嗰啲更新咗嘅地方更新咗呢，就会喺呢个香港播放 castsquare.com 你都见到我哋㗎啦。咁亦都大家記得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就係呢個 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261276632嘅 ,3392261276632 嘅。咁我哋網上播放時間逢星期一有 Regazine, 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好，咁今日都多謝兩位又同我哋上嚟講下啦。今日好多好多 個 幫我哋講多次啦。好，唔該曬兩位先。好，咁同大家講聲。 好，拜拜， 拜 拜。